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系 Tasco， 我系马仔。 Hello， 港产不打。 系啦，一阵间咧，我会试下揾埋阿汉永嘅，咁啊，不过就要一阵睇 confirm 睇揾唔揾到佢先。系啦，因为等我哋会翻讲奇异博士一啲嘢嘅，仲会理论上啊， 冇 错。如果揾到佢，揾到佢，我哋就冇咩讲。OK， 咁呢一段等我哋三个讲讲啲戏先，好冇？啊，咁啊，嗰阵讲戏之前，讲翻嗰个戏飞啊。你的名字啊，导演见面长，收起成见面长啦。嗱，我哋都嗱 cut 噶啦，随时 OK。咁就最后冲刺啦。咁啲听到节目嘅人，快啲报埋个名，我哋随时抽就随时。嗱，咁大家参加咗嘅就预备，我哋会随时会 PM 你，咁出嚟攞飞嘅。 冇错，冇错。 咁下个星期嚟紧呢个星期就系噶啦，系嘛？嗰、那个 系啊，嚟紧礼拜四就系、 是。四系啊，咁呢几日我哋都嗱嗱声系啊，派埋张飞俾大家啦。咁啊，咁今日都。啊，到最后冲刺啊 ，OK， 咁但系而家听到节目嘅就快啲装啦，如果仲有兴趣嘅，咁我哋稍后都可能会 cut 噶 ，OK， 系，不定时啊，我哋中意啊，OK， 好，快心噶，好啦，咁我讲下啲今个礼拜啲排行先啦，因为今个礼拜其实咧上完奇异博士之后啊，又冇乜话好多新戏，唔系应该咁讲，冇乜科幻片，新戏点都有，咁啊讲下啦 ，OK， 咁啊算唔算科幻啊？嗬，地獄解碼都少少嘅，好講下講下 ，OK， 數下榜先。第一位 係第一位都係奇異博士啊，都有590場啊。 係呀， 哇，20000幾喎，贏成條街喎。 而家呢個係星期日朝嘅狀況嚟嘅啫，唔知晏啲可能又會有再勁啲添。 係第二咁啊，新戲啊，地獄解碼。 係啦，達文西密碼嘅第三集。 係有300幾場咁，但係啲人氣又唔係咁高啊，得8000幾。 即係其實北美嗰邊鬧得好勁，因為上個禮拜已經做咗㗎喇，咁嘩啲分好，但係其實呢都睇完啦，咁一陣同大家分析返到底啊發生咩事呢。咁好，第三位 係魔法精靈呀， 係即係嗰個咩 Trolls 呀， 即係個頭一隻毛樹起好樣衰喎， 係好似佢破衝 咁樣衰嘅，即係我就係夢工場呀，係咪邊㗎，我都唔知，就唔似迪士尼㗎嘛， 應該係夢工場，佢話只係加板底喎。 哦， 明白明白。都有啲似嘅啫。 專 賣。佢有隻綠色嘅。 因為呢個未睇到，因為原本有個筆打諗住睇，但係又要即係陪小朋友。 係啊，我要夾小朋友睇，冇錯，所以冇計。我應該今日睇，晏晝睇，所以依一刻未講到。 冇得講住。不過咧，我倒講兩句就坊間咧，啲人以為係椰菜娃娃嚟喎。我都覺得幾好笑啊！唔知點解，啲完全都 第二樣嘢嚟喎。 係啊，但係啲人係咁話係椰菜娃娃喎。OK， 算啦。OK， 你話係 OK， 好，第四位 係獵探追擊，誓不回頭。 係啦，都 OK 嘅，仲下個位。好， 第五位係給兒子的安魂曲。 哇，呢個犀利喎，呢個 新嘢喎，係啊，講二戰啊呢度啊，二戰啊，有靈魂啊，有鬼噶，係啊。 係咩？哦，有鬼嘅 ，OK。 Okay， 是啊，當年嘅，即係二戰死嗰啲咁樣，有啲死咗個仔咁啊，翻嚟揾媽媽，揾佢惡情人咁咯，有啲生命嘅演繹咁咯，係啊，我未睇㗎，不過就係都文藝片啦，呢個 角色啦，就係鬼嚟嘅原來。OK， 好， 冇錯。 啲咩？點解有啲犀利喎？第六位 係《王子復仇記》，一場嘅。 哇！厲害啊！做嗰係邊個咧？最緊要 係係最緊要做嗰個啫，係 做嗰個又係 Doctor Strange。 即係阿福爾摩 斯翻嚟的， 係啦係啦，係 Hamlet 啦，無端無端真係嚇 ，To be or not to be 咁啊，選唔選特首好咧？嗰、那個啊，好啦，哈姆雷特啦，即係 OK， 唔知大家知唔知啊？莎士比亞 OK， 好，第七位 係路啊， 路係啲咩嚟嘅咧？ 日本犯罪片、哦、都 OK 嘅，不過之前佢個導演都第二套有套惡人嘅，咁又係啲兇手是誰啦、啊？不過就又。當然佢個排名有冇喝醉啊，或者畢業冇啲咁高。 但係 都係個科嘢囉。 佢得幾場 幾場喎。 係啊，但係佢都有失迷啊。 係啊，有捧場嘢嘅咁啲，即係有啲連環殺手咁樣查下邊個兇手嗰啲。係啦，又對社會有批判嗰啲。 身上㗎。 身上身上不過好少戲院上。係今日禮拜身上。 第八位。 呢啲我會睇㗎呢啲。係 第八位。 係暗算啊，第八位。 係啦，哇，第九位先生。 接住。呢啲又係一場喎、 啊。第九位先犀利啊！ 即係點讀喎、啊？咩啊？龍劍咩啊？ 龍劍身，龍劍身咯、 啊。紫煞記啊！哇！係啊！ 粵劇嚟嘅，佢一場係粵劇，有人睇嘅真係。 但係其實呢個早上係 live 㗎定係咩 嚟㗎？舞台劇剪翻出嚟，即係一個做咗好多場嘅舞台劇，就剪成電影版嘅，係唔係 live 嚟嘅？ 唔係 live。好，第十。 但佢做咗好多禮拜啦，其實係佢，即係佢做咗好多禮拜，唔係得今個禮拜有 嘅 啫。 係，因為而家係朝早嘅排名啊，講多次啊。 係啦。 好，第十位，咁一陣或者要。 係驚心破啊！第十位。 而家轉咗嚟啊！我可能都唔 update 啦。 你係喎，原本七月要更新嚟喎。 冇錯啦，而家又最新 update 又已經跳咗，隨時轉噶，所以我一報呢一刻嘅啫。哦，咁啊，十一係咩啊？七月要更新。 係啦，七月要更新 啦。咁其實呢個追 逐呢套好睇咗，好睇啊！ 呢套好似有上翻咁嘅禮拜，係啦，然後繼續係新海誠啲嘢咁樣。係。 下九月十二喎，呢個追逐版正正 係。其他係新上嘅。 哇！我數數到十六位，天亮之前啊。 天亮之前係咩嚟嘅咧？ 天亮之前就是郭富城那套，咁你見 trailer， 其實個女主角都出名嘅。不過如果你哋唔睇國產片就唔識啦，因為佢成名又係《致青春》趙薇嗰套，但佢唔係做主角。但佢另外有套咧就驚為天人嘅，就叫《重返二十歲》，佢係翻拍韓國話二十歲嗰個電影，但係就去中國大陸拍啦。但係佢做得好好，即係佢新人嚟㗎，演技超班，冇話女主角嗰只。 咁呢個天亮之前係得唔得㗎？ 我調翻轉有驚喜，嗱當然唔係話好神，但係你估唔到天亮之前其實唔係講唔係打嘅，又唔係講賭錢，又唔係講飛車，又唔係講黑市拳，其實一套好幾飄華嘅愛情片， 咁樣， 即係好係啦，幾離地嘅，不過係愛情片咯。咁我覺得好睇其實係啦，咁即刻講下。 係啊，反而你內地拍翻啲正常題材唔浮誇咧，其實佢哋有功力㗎。 系啊，咁唔差喎，真系睇完有班有眼啊，系啊，有惊喜啊呢套对比，因为冇乜期望入去，冇错。 好啦，咁有一套叫《哭声》嘅，系咪都系新上嘅咧？系日本戏嚟嘅，第二十位。 日本戏啊，废喎，我呢套都甩咗喎，如果系咁。 系啦、 啊，网 上 嘅话 都话唔错嘅，啊，郭川准。 哇，恐怖惊悚嘢嚟喎，反而又系有个杀手杀人咁样嘅喎。 但系。O K， 系啊，跟住有啲鬼神嘢噶，又谂啲宗教经历预言咁样嚟嗰个就 是。哦，唔系喎，系韩国戏嚟嘅，应该我睇错咗，系啊。不过有阿郭川准做嘅，系啊，即系可能。 系啊系啊系啊，韩语日语系啊，见到系啊，韩国啦应该冇错。 唔系日本，系日韩，系韩国片，不过有日本演员。 系韩国片，韩国片。 明白，我搞错，以为日本戏。系，原来有网友话正喎呢度，系咁，但系唔系未睇完嘅点样，系一阵，系迟啲啊，不打睇咗再补下。好啊，咁啊，首先咧就系呢个香港的觀眾以腳和荷包去投票，咁你啊以作參考，唔需要信曬，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跟住嚟，我哋開始講下啲戲噶啦嘛，係咪啊？係啊，咁啊唔中意穿橋啊，唔中意聽古仔嘅朋友啊，熄機。好啦，咁啊不打講下咩先啦，係咪直接講下地獄解碼先啦？好嘛，因為大家都想 下先啦。嗱，我啊真係冇乜期望嘅，因為咧嗱，其實我覺得第一二集都麻麻，即係其實。但係新落馬個 brand 咧，我就麻麻，因為喺電影版嚟計，佢不嬲都唔係好解碼。即係你問我，佢都係周圍走啫嘛，即係佢只不過一個學者嘅追逐實務戰咁樣嘅擺位，而永遠透過追逐就貫穿曬啲古蹟名勝、啲藝術品，咁又論好多即係拋書包嘅理論。咁然後佢嗰啲所謂背後啲陰謀啊，好你都知，即係真係亂噏噶嘛。有個 V 又話係基督咁樣，跟住又講揾到光明會，咁又話要殺教宗。即係你問我，我對佛大文星問個 brand， 我真係唔係直頭，我都唔算好佩服嘅。不過我會覺得佢個講故事技巧 OK 嘅，即係佢個以一個譬如普通嘅呢啲實務追逐戲，咁佢又擺得個位係你有啲懸疑啊個佈局咁樣，個引領觀眾就要睇落去咁咯。咁至於佢其實你當我第一集即係最出名集文星密碼，咁佢都係玩身份樓㗎啦，即係原本個差佬咁，後屘個差佬係最大奸角咁樣㗎嘛，咁永遠都係身邊人就係最奸，或者叫做一直喺身邊或者接觸嘅人中嘅又係奸，奸就變中咁樣，即係一定係玩呢啲中間身份配置。咁你第一集係第二集上集又係咁係個教宗最後係即係其中一個教宗係奸咁樣。咁今集自然就好正常，咁我無厘頭條女埋身，咁條女一定嘅奸啦。咁所以變咗佢真係冇乜驚喜嘅嘛。咁 咁我就又不至於話，因為就真係收曬工，知道都話好差嘅。咁我冇乜期望入去，我又覺得又唔至於話爛到悶，或者爛到國燈嗰只咯。咁因為佢不嬲都係咁噶嘛。咁我又覺得個導演係咁拍嘅。咁佢又冇拍錯嘢嘅，即係佢又冇話拍到嚟咗第二樣嘢。咁佢就不嬲都係咁咯。咁我又唔覺話好悶嘅。咁當娛樂片咁入場。中規中矩咯，就係、是、咁。 即係你反而冇失望嘅。 我又因為調教過啦，係啦係啦，即係知道大家都即係外國反應咁差咧，咁啊調教過心態入場，即係當娛樂片睇啫。係啊係啊。 即係如果好期待咧，就應該唔掂啦。 係啊，如果你話真係，以佢，不過我即係我自己一個人啫。其實我覺得第一集《殺人星密碼》，我直得喺電影嚟計，覺得唔好睇，因為我第一集《殺人星密碼》就因為嗰時太勁啦，個風潮，咁我真係有睇小説嘅。咁呢個純粹因為外國太勁，咁我有啲局體嘅感覺。我其實不嬲唔係好中意睇呢啲，即係懶係純粹喺度逼觀眾嘅，即係不停逼觀眾嘅所謂劇情小説咯。即係我反而鍾意睇日本推理呢，有好多心理描述啊，背後有好多社會性嘅嘢，咁嗰啲先啱我口味。咁但係呢個個人口味啫。咁嗰陣時達文西密碼勁喎，我覺得佢又唔係，佢其實又唔係話真係勁喺個密碼度喎。達文西密碼勁喎，我覺得佢係夠膽講宗教，而又好似否定宗教。咁但係最後又冇否定嘅。即係我覺得叻在呢、這個好有堅力咁，好似哇有本小說夠膽否定，或者否定基督存在，甚至乎或者即係否定宗教嘅存在，話啲宗教啲人都奸嘅咁樣。咁但係睇完你就知最咩原來唔係嘅。咁即係好似有啲避重就輕，拿宗教嚟玩嘅，但係玩得高明，咁而又引起好多人討論，咁搞到個熱潮出嚟，咁阿 Dan Brown 先成名嘅。咁我睇完我真係覺得就冇咩料到，其實即係你問我啊，即係以係啦係啦，即係好個人意見啦。咁所以我第一集我其實冇期望，但我唔明咁啲人有話好睇嘅電影，即係《殺人星》第一集啊。咁我覺得第一集咪拍到，即係如果拍嘅角度，我都仲悶過第三集。如果講過以娛樂性啊、娛樂性計，即係緊張刺激計啊，係啊。咁同埋小説入面就真係多好多密碼情節。咁但係喺電影入面咧，《殺人星》密碼第一集都冇乜呈現嘅。佢個解碼過程永遠去到咁諗幾嘢，噏幾句嘢，咁跟住又知道咩地方，又去走噶嘛，係啊，咁你如果即係講個詳盡解碼過程，小説就真係即係有解嘅，有曬啊嗰啲咁樣點樣鋪啊，去成個 logic 係點？咁但係電影不嬲都忽略嘅呢個 status。咁我係咯，所以變咗今集第三集都忽略，我又唔覺話。好大感受咯，咁不嬲都系咁，咁系啦，咁衰变咗就，咁你问我个追逐战今集会好睇啲，就因为即系以往我觉得佢都系俾人追杀啫嘛，咁但系今集咧一开头佢铺排啊 Tom Hanks 直头系带菌者啦，疑似带菌者啦，佢自己都唔知嘅，即系啲皮肤烂烂地咁样，咁跟住佢都感觉到自己带菌，咁佢有啲画面讲佢话如果啊解救唔到啲危机咧。佢去過嘅機場咁，全部都係啲因為自己帶菌，全部都死屍嚟嘅。咁有呢啲咁樣嘅畫面，咁加上自己又失憶，咁樣有啲背負好多嘢，咁佢變咗整體佢自己都係好切身。咁而講嘅嘢係講緊哇滅絕地球一半人口，我又覺得又關我哋事咯。因為以往屌佢講基督，坦白講關咩事？即係如果我唔係宗教嘅人啊，即係如果你話你自己基督徒，你天主教徒，你可能好似身上想知想去，哇！你點套小説咁紅，但你寫啲乜㗎？會唔會侮辱咗我哋宗教？咁但係如果譬如你無神論者嘅，咁你其實唔關事，咁咪當古仔睇。你話有個基督咪基督。咁第二啊，殺教宗咪更加冇關係。咁你最多叫諗到光明會。咁你光明會會員又話會即刻扯貨啫。咁但係後屘佢又唔係啦，又話扮光明會。咁佢 Dan Brown 就成日都係咁咯，即係揾啲大嘅 brand 嚟玩，玩完又話唔係咁樣，係啦，即係陰謀論者咁樣。咁但係第三就咁，係得呢套就個議題，你問我係最正路嘅，即係你日本動漫都成日講啊嘛，即係地球即係最破壞地球就係人類啊，咁人類就再係咁，人口太多，咁一定要有唔係有戰爭就要有瘟疫。即係有啲大災害就減低人口，咁地球先可以再存活咁樣。咁類似呢啲咁樣嘅大嘅命題，咁可以有啲博弈咁。咁我覺得中間啦，係啊， 睇下你哋点睇。系啊， 我讲嘅嘛。 好。 起码咧，前嗰两个，就算睇原著啦，哇，佢系解翻一个几千年嚟嘅一个谜。 啊，咁系咁啊，啱唔啱？ 佢系 啲古人留低的谜。 系啊，你都讲埋先。达文西密码系开宗明义讲达文西留低嘅密码。故事面亦系咁吹，但当然呢个系吹嘅。OK， 咁佢系讲翻系达文西留低嘅密码。但今次讲 Inferno 咧，其实就系呢个但丁神曲嘅叫头一章啦吓。佢跟住呢个嘅即系有另外仲有嘅天堂篇啊、炼狱篇嗰啲嘢。咁啊，佢嗰啲就好少人讲嘅，就啲 game 都通常中意玩地狱游噶嘛。咁啊，咁所以呢个 Inferno 系最多人改编嘅一个题材嚟啊，但丁神曲。咁但系咧呢一套戏入边咧，佢竟然将佢只不过当成系佢一个解字谜。借嚟解字谜嘅一本嘢，咁其实你借一个嘢解字谜咧，可以系一本牛津字典啦，可以系圣经啦，因为圣经以往都有人用过嘅，即系其实你只不过喺个圣经度，我留低啲曲，咁意思即系话咧，哦有个英文字母，跟住有几个数字咩意思？哦原来乜乜书，又乜乜第几章第几节第几个字，哦即系咁意思啊，字谜嘅意思系，你喺里边揾翻啲字出嚟，咁你可以揾任何一本嘢去做都得嘅，即系完全冇必要一定要系但丁嘅。OK， 系 你谂任何都得噶 ，OK 啊，如果你中意中文玩，你玩本《龙虎豹》某一期都得噶 ，OK， 系啊，即系你只需要嗰本嘢系好多字就得噶啦嘛， 嗯， 就可以砌得翻啫嘛，咁你咁何必要即系要专登特别要讲到呢、這个即系但丁嘅神曲咧？因为但丁神曲里边有好多其实都几复杂嘅嘢吓，咁其实呢套戏如果你只不过想讲咩地狱咁样，其实冇乜必要要用到呢一样嘢。咁啊喺呢个事上面咧，其实佢完全系你可以话系真系冇乜关系啊，只系解字谜嘅一个工具嚟。咁变咗成件事就食唔到嘅。OK， 好啦，咁同埋咧，佢犯咗一啲好基本嘅呢种查案故事嘅一个大忌，但系佢太过将主角摆得太过主线。咁啊，一般呢啲咁嘅，即係我意思呢啲種咁嘅推理性嗰種，唔係 action 嗰種，即係神探伽利略啊，咩邊個都好啦，即係邊個都好啦 ，OK， 福爾摩斯又好，金田一都是但啦。你通常係側寫，係由呢個華生醫生嘅眼睇福爾摩斯，佢係講福爾摩斯。有呢、這個係咪內海芬啊？我成日都記錯。 內海芬，冇錯冇錯。 咁你其實係由內海芬去講神探伽利略，佢唔係由神探伽利略嘅嗰個嘅主觀鏡頭去講件事，所以咧你係從來唔會見到神探伽利略賴嘢嘅 ，OK？ 佢都係嚟就查 ，OK？ 係咁又依唔係，但係今年一地都住咗落嗰間屋度，都全部人有危險啊！係講就咁講啦，不過通常你都覺得阿美雪地點會賴嘢啊？美雪今年一同阿劍士上唔會賴嘢噶嘛？佢哋唔通會死咩咁？咁即係話呢佢只喺度啫，佢個危險未至於佢係第一身。咁如果你將個主角擺到咁前呢其實呢個係喺呢一種類型嘅推理故事上面呢係一種錯誤嚟。咁我唔知點解佢犯咗咁低級嘅錯誤。咁其實呢呢套戲佢用嗰個嘅 approach， 其實佢係自賭神。即係講一個好勁嘅人，但係呢佢一開頭已經冚失個頭，佢差啲連自己邊我都唔記得。當然呢度佢就個女話咁佢聽啦。咁其實佢係要慢慢去將佢嗰啲碎片記憶裏面嘅碎片去揾出嗰個嘢。即係其實佢都係用咗佢呢個遭遇做咗第一身成件事。 Jason Bourne。 係。即係調返轉個線索係來自去回憶囉。 呢度未去到 Jason Bourne。跟住一路做落去。嗱我哋講明穿橋。去到終於發現咗原來女主角都係想利用佢嚟解開呢個謎。其實根本就是那個即係整呢個謎出嚟三日前嘅，同大家講呢個謎三日前先報嘅嘅一個遊戲。咁佢原來就係呢個人條女嚟，就係嗰個人死咗㗎啦開場嘅。咁所以佢冇辦法解開嘅時候，佢又唔知想你咪借啊 Thomas。咁最終佢一知道咗之後，佢就成放低咗 Thomas， 佢去執行呢一個嘅計劃。之後呢套戲直情變咗係啦，Jason Bourne又好，滅探都好啦 ，OK。咁我會覺得喂呢套戲你個主演應該係 Tom Hanks 唔係 Tom Cruise 喎、哦。佢最尾仲打埋落水嘅大佬啊！你呢套戲係唔係講你會唔會 expect 一個解謎嘅 呢種故事啊，即係神探伽利略啊，我講多次，係咪神探伽利略會落場打埋嘅咧？你 expect？ 唔係喎，神探伽利略講到佢好好身手嘅喎，其實，但係佢你唔會俾機會佢去戰鬥嘅，因為係唔應該嘅。咁好啦，咁最尾唔係同埋個中間咧，佢仲玩咗幾次咧，就係喺度。即係要 twist 你 閃避啊，閃避槍戰 啊！唔係啊，邊個係害佢，邊個係幫佢？ 咁 到好似嗰個世衛嗰個阿頭啦。第一就我唔知嗰個女人點解唔喺個華人做啦，我應該揾阿陳同富身做啦，直情係嘛嚇？世衛嗰個頭啊，唔係咩？用女人咁樣係咪應該陳同富身啊？喂，咁初都係整到佢啊，好似係咪出賣佢咧咁樣？咁跟住有一個黑人嘅探員嘅，咁佢轉咗幾次嘅，中間佢就表示自己身份，就話其實係。佢會話俾佢聽係佢嚟揾佢幫手，你唔記得咗我啦咩咁樣？佢又話係嗰個世衛嗰個女人先係壞人啊咁樣噶嘛？咁佢出嚟出述，喂，其實呢啲同解謎係冇關係，呢啲係警匪片橋嚟。咁如果呢一套戲，我都明點解北美嘅朋友咁失望，因為大家都係諗住去睇一個解謎嘅故事，原來解謎嗰部分有超過一半啦，喺畫頭已經睇咗嘅，就係喺嗰個電筒照出嚟嗰、那個。即係就係嗰個 Inferno 啊，即係嗰個咁嘅漏斗咁嘅所謂地獄嘅構造，咁嗰個主要係嗰度嘅。係後屘揾個所謂嗰個啊，嗰個 Death Mask 嗰度咧，其實唔係咁重要嘅啫。係唔係即係唔係話佢裏邊最即係嗰度個解謎成分簡直係，唉，真係算吧。 佢後邊有消毒嘅，係 消毒， 佢調翻轉係啊，消毒後邊扎紙。 你最尾點解會走咗去伊斯坦丁堡？其實真係因 為伊斯坦丁 堡好似係咪喺嗰度死嘅？好似係咪就係？ 佢話喺嗰度埋安葬，安葬於此，佢就去咗佢死，開頭去咗死個位，咁後屘知道嗰啲馬，嗰度跟住咩問咗導遊，咁佢知道自己去錯，咁叫做有一個位啊，飛一飛咁 但係呢個唔係解馬嚟 嘅，係啊，唔係解馬，係佢直接讀出嚟啫嘛，係聽讀咁樣。 或者佢可能一時搞錯咗，記錯咗，係喎，佢係喎咁樣，咁嘅啫。咁個解馬成分係少到咧，可以直逼林峰嘅呢個談情說愛。喂大佬啊，咁仲大镬过，喂你连日剧都劲过你呢一集啊？OK， 咁你如果你大家入去谂住，哇睇下兰登博士解码咁解咩码啫？成套咪佢冚亲头嘅故事，佢连佢嘅能力都开始自解自迷嘅能力都开始少少弯弯地。嗰、那个女啊，反而仲劲过佢，乜嗰个女佢都话佢系天才嚟嘅，因为根本成件事系冇晒意思噶。你除非最尾你俾阿蘭登博士賭神一樣，係可以賭神咁樣登場一次啦。最尾佢又冇啊嘛，係咪啊？佢又冇咁樣嘛。咁最尾反而你佢係以呢個 Tom Cruise 咁樣嘅形式登場一次啊嘛。你反而唔係啩咁樣嗱。咁所以咧，我係明白即係北美觀眾點樣失望。喂，香港觀眾我都睇過下佢哋好多嘅一啲即係佢哋寫嘅一啲 comment， 佢哋都係有啲咁樣覺得係。解謎成分好少啊，咁咯。嗱，但係呢套戲，如果你唔當佢係一個大明星密碼嘅系列咧，你就咁睇咧，其實佢唔係話娛樂性低嘅喎。但係如果你諗住入去睇解謎咧，咁你就會即係個 失望啦， 個期望就會落差咗啦，就咁樣嘅啫。OK， 唔係話套戲拍得渣啊。OK， 套戲你話咪當睇下，佢咪當係嗰啲咩，即係純粹冒險故事咁咯？你覺得係？ 啊！歷險咁咯，追逐咯，警匪咯，特務警匪片咁佢真係做。 咁我想睇阿蘭登博士做呢啲嘢嘛。 冇錯。 係咯係咯，睇呢啲扯，咁我睇好多啦，睇其他人嗰啲，或者其他幾個系列啦。呢個系列唔係講呢啲嘢嘅，因為咁所以我就覺得佢有少少係off 咗。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其實如果你嗱，佢好奇怪啦。上一套戲咧就講反物質，今次咧就講呢個人造出嚟嘅一個 virus。佢其實科幻嘅 approach 嘅嗰個基本嗰個概念，達文西密碼就唔係科幻嘅 ，OK？ 呢兩套咧有科幻嘅成分，咁啊，我唔知點解佢寧願咁樣走，咁但係咧科幻就唔緊要 OK 嘅，咁但係佢咪 present 得好好咧，咁同埋仲有講人口爆炸呢個問題咧，講緊70年代嘅嘢嘅，當然人口一路都仲有上升，但係咧，如果大家呢排有留意都話，連董建華都話嚟緊啦，人口係會下降嘛，所以要輸入多啲即係內地嘅朋友嚟香港啊嘛，係咪？你聽過啦？喂，你連佢哋都高瞻遠矚過阿丁班，即係話佢哋都睇到人口即係會減少啊嚟緊 ，OK？ 出生率會下降嘅已經。喂，你仲喺度搞呢個咩人口爆炸要救地球？喂，呢樣嘢係 你唔好21世紀再講呢樣嘢係勾曬，而家你其他嗰啲科幻作品係全部講緊點樣救呢個人口下降嘅大佬。 係。 你記唔記得你高達咪就講呢樣嘢囉，點解要起殖民衛星呀，就是、因為人口爆炸嘛。 係。 要移民宇宙嘛，嗰啲係咩年代嘅?70年代嘅嘢。喂而家21世紀嘅大佬仲講呢個勾曬，同埋仲有講埋。其實呢喺原著小說入面呢個 ending 係唔同嘅。 好、oh, okay, okay. 他是救不到那個那個病毒。 哦爆了的。 他其實原來根本呢那個膠袋其實他那個膠袋入住的嘛。咁去到氣有滾的。他叫女主角呢就不知要拿兩個炸彈咁樣就靠那個咩震波去震爆那個膠袋。其實 我都啱晒頭。 浪費爆炸其實你不如走下去解了那個那個橡筋好過啦。唉真係我真係真係那個的嚟那個改得差不是這樣的原本 ,ok。 然 後佢最尾呢原來佢話呢點解會唔得呢即係會阻止唔到阻止唔到冇大喎你聽我講埋。佢話呢原來嗰個膠袋本身係會溶嘅。 ok, 咁所以原來佢 水溶嘅。即係但係都係血池地獄㗎係咪即係都係土耳其。 唔係即刻溶 冇變嘅。 時間嘅。咁即係話呢佢哋解完個謎到去得到嘅時候呢其實已經係冇 溶。溶解咗啦溶咗落。 已經係係冇錯已經攞水。咁佢已經有足夠時間呢去感染埋全個地球嘅人。但係原來呢嗰個病毒唔係殺人㗎喎。佢原著 上 唔係咁㗎喎。佢做乜嘅呢咁佢就話原來係即係係會令到部分人會不育啊。即係佢 唔係死。ok, ok, 所以呢其實佢最後呢佢都係實現到佢嗰樣嘢。 哦，一半人口即係一半人不育咁樣就當可以阻止咗個人口膨脹咁嘅意思係咪 係好似類似咁樣啦係係啦咁。 哦。 咁呢個。 但最尾先穿嘅最尾先穿即係一直都以為係絕命病㗎喎。 咁真係係啦。咁而個女主角好似冇死嘅即係佢唔好似呢度咁我真係自殺式襲擊咁炸死埋自己唔係咁。 ok。 好似佢仲去咗世衛度做啲咩。 唔 係，即係我唔知啊，因為我冇睇，我都睇啲講嗰陣咁講，我冇睇啊，你大家 佢我都冇睇， 解翻啊， 佢話有四本噶嘛，係啊，我冇真係冇追。 因為 ending 係未完嘅 ，OK， 唔係個 ending 未係唔係呢度咁嘅 ，OK， 唔係咁樣嘅， 唔係咁， 唔係咁嘅 ，OK， 咁呢套戲就自己改咗，特別係 ending 嗰度，咁啊，我覺得個 ending 係改得特別差嘅，老實講， 仲要改得差， 佢改得差冇錯。咁但係當然我都唔中意小説嗰個版本㗎啦。咁你話哦，原來佢唔係殺人都好，喂，咁你整到無端端啲人仲要不育？喂咁而家都講緊啦我頭先講過啦而家其實就係有人口下降嘅危機嘛咁如果你仲咁搞法咁就死啲咁就人口滅絕就係因為佢啦遲啲 ok 咁你仲話救地球係咪有冇腦㗎呢個仲話天才科學家即係其實成件事呢係好有問題㗎佢講緊啲嘢係其實勾曬啲嘅 ok 咁就係咁啦咁呢個好概論咁就講下㗎啫 ok 咁呢度係如果你唔我就係頭先講啦你唔好當嘅大明星文物系列嚟睇佢唔係悶嘅唔悶嘅都 ok 走嚟走去咁嘅咁但係如果你要當一套解謎片呢你可能會有啲失望咁而女主角呢已經冇再喺以前嗰啲電影入面咁靚啦 ok Felicity Jones 呢之前你睇過係咪做係咪霍金裏面做佢老婆啊 霍金老婆 係咪蜘蛛係咪蜘蛛 好似趣啲㗎嘛 佢做下黑貓嗰個角色係咪係咪 是啊 ,Amazing Spider-Man 2 的黑貓是。 即是他沒有變黑貓但是黑貓那個人間體。 人間體啊 還有。 正正地咁我不嬲睇到是不是即好像都細細粒幾正。嗱呢套入面呢都頗殘嘅同大家 講。 即係可能都始終又隔咗啲時間啦。咁同埋佢有一度佢真係搭船嘩吹返就喺頭髮佢平時頭髮遮呀遮呀嘩吹返就嘩啲魚尾紋就叭叭聲呀大佬出曬嚟。 系啊，又好近噶嘛，嗰、那个镜头。 系 啊，系 啊， 嗰啲皮肤位咧，系啊， 影到人，啲靓女嚟噶喎，咁样，系咯、啊。咁我唔知佢系真系残咗定佢影得差。你都知道有啲导演咧，靓女都拍到变丑女噶嘛。有啲导演好劲噶嘛、啊，明明残晒，喺佢拍就变翻靓女咁。嗱，呢啲啊，拍女嘅功力问题啦。咁但系呢套戏，我觉得个女主角佢拍丑咗嘅，其实系咪一睇知佢系靓女嚟嘅，应该系。呢度你睇咯 ，OK 嘅啫，只系觉得。 跟住做星战啦。 星戰你講緊 俠盜一號咪佢女主角 哦係喎即係我而家睇星戰就係睇佢咦嗰度冇殘喎 佢係冇咁殘好似化妝補到可能 始終係咁樣咁唔知啦咁可能嗰啲外景位呢尤其是我哋搵嘅太陽猛烈特別薄眼啦佢有時室內佢係唔殘嘅你見到又 ok 個樣又變返後生女啲嘅咁ok 啦咁變咗但係佢仲一樣唔好就係即係今次女主角係壞人囉即係你中途變壞即係原來係壞人呢樣嘢囉。咁以往兩集都唔係啊 第一集是法國女主角最尾原來佢就係耶穌後人啊嘛，佢點止唔係咩啫？原來啲人一路就要揾佢喺佢啊嘛，原來就係要，因為佢最重要嘅角色啊嘛。咁但係你今集竟然出橋係哦，原來女主角壞人咯，咁樣，唔知啊，我真係唔係好中意。 多數如果係個即係女主角係壞咧，多數咪占士邦，起碼要俾兩條女，一條好一條壞啊要。 哦，有呢度有嗰個阿世偉啊，神同附身啊。有 神同附身的爱情故事嘛？ 我话啲揽晒噶，但系嗰个都真系好一把年纪下噶，即系有少少系呢个啊。 唔系嗰个衬调翻转，年纪上衬翻 Tom Hanks 嘅，合理啲嘅。你话佢同而家个女主角咁啊，争我咁争四廿年 嘅喎。但系我中意睇嗰个争四廿年嗰个嘛。我使乜佢衬啊 Tom Hanks 大佬？我唔想睇剑桥老人院之恋啊，大佬啊！OK， 咁 anyway 啦，咁啦 ，OK， 冇咩特別啦，咁啊套戲就可惜少少。等等，如果揾到韓詠咧，韓詠睇下有冇嘢想再講少少啊？ 好啊，好啊， 講住咁多先，純粹影評啫呢一部分 ，OK， 冇乜分析住 ，OK， 好啦，咁啊，不打係咪有其他戲想同大家短講？ 喂，我講講我其實即係都抽時間，雖然唔係科幻啦，嗱第一件事講少少驚喜啊，即係天嗰啲天亮之前就真係估佢唔到。咁其實你睇預告咧，講下郭富城都好膠下，即係我覺得爛硬嘅、爛底嘅。咁郭富城就話講佢係有錢仔，咁啊跟住後屘又輸曬所有錢啊，變咗一個賭徒。咁係一個賭徒嘅故事，咁有啲鏡頭影下佢打黑點拳啊，又會有啲飛車啊。咁咧最大鑊就成個背景喺泰國嘅。咁即係其實泰國拍嘅。咁但我查翻資料，其實係一個國產片嚟嘅，即係純國內拍嘅啫。咁不過就揀全泰國取景咁樣 ，OK？ 係佢又唔係中泰合拍啦，唔係啊。咁啊嗱，拍嗰個特別嘅喎，拍嗰個其實叫吳中天啊，個名都幾串啊，即係姓吳嘅叫即係中天咯。係啊，如日方中嘅中天。咁啊，吳中天，咁原來佢就係女主角嘅老公 ，OK？ 咁吳中天我後屘查翻百度先知，原來其實佢係台灣男演員嚟嘅，想當年都做過幕前嘅。就是因為呢啱啱2014年先同阿楊子珊結婚，咁楊子珊就話嗰個女主角就即係喺致青春入面紅咗，另外重返20歲做得好好嗰個女主角。咁佢結咗婚之後呢，咁就即係你擺明問我就即係啦，即係老婆有資金，咁可能又夾到，咁加上去搵返老婆做主角啦。咁老婆喺國外紅呀，因為阿楊子珊都好受歡迎嘅國外，因為其實國內女明星你唔計話咩范冰冰、李冰冰嗰陣叫上一輩啦，我覺得啊，即係都冇啊，殘啦，冇人睇啦。咁趙薇嗰啲都做導演啦。咁你話新嗰輩，即係睇嚟睇去唔係咩有個何八百何啊，八百何呢個後就到，係啦，就到楊子珊㗎啦。其實即係叫做第二梯隊啦，咁而家叫一線啦，係啦。咁都係有幾個嘅，咁但係係啦，咁啊即係最多就八百何咯。咁跟住就。就係楊子珊，咁所以都 OK。咁其實就即係叫佢嫁俾老公拍咯。咁你知呢啲位通常都係都係嘛？即係正如你蔡少芬咁揾啊張震拍戲，咁你都知喂，行埋奶奶地一分鐘。咁但係問題睇翻我都有驚喜，因為嗰戲你問我就唔係大成本嘅。咁喺呢啲咁低不值嘅戲咧，佢就係一開頭佢個 opening 咧，佢玩嘅色温同埋 graphic， 即係佢其實係唔係實拍嘅。你當好似漫畫咁咯，但係畫咗都而家你睇完套戲，你就知道原來畫咗成個故事出嚟㗎啦。即係佢嗰啲畫咧，其實係象徵咗成個故事㗎啦。咁雖然個故事好簡單嘅，咁佢嗰啲色咧玩到都幾有風格嘅。咁加上啲配樂啊，會喐啊，咁出啲導演名啊，兼又後邊有啲畫咁。咁嗰個 opening 一睇都發覺，咦喂，唔係話好難喎，起碼個 opening 有用心機做。咁一開波咧，咁佢因為全泰國拍啦，佢好多都即係佢講嘅都。職業賭徒啊，咁啊，即係啲生活好糜爛嘅。咁佢其實個故事聚焦點樣叫天亮之前咧？其實佢實際呢個時間聚焦一日嘅事嘅啫，即係一晚嘅事嘅啫。咁所以天亮之前就已經係完咗個故仔啦。咁但係當然中間佢有好多回憶、好多插敍、好多前因後果嘅。咁所以都比較黑嘅。咁佢黑咧，你問我嗱，攝影嗰個都高手喺黑嘅環境咧，你要打燈啦、啊。咁你一來打燈係要好有層次，咁二來佢因應咁樣暗暗嘅環境，佢玩咗好多色溫咯，即係佢 tune 咗好多色，好有啲綠色，有啲青色，有啲紅色、霓虹燈。咁因為夜晚你又唔會覺得突兀嘛，即係如果你係好多日戲，你發覺啲色溫會偏紅嘅，咁你覺得怪。咁但係佢就諗呢啲咧，諗得靚，同埋諗得唔突兀咯。咁配合翻佢嗰啲即係古惑仔嗰啲紙醉金迷咁啦，你當 咁類似咁樣，咁襯落去個攝影都唔差嘅，出嚟個效果。咁而成個古仔其實你好說穿咗就係其實一個賭徒的救贖咯，你可以咁講，一個或者叫做至今墮落的人的一個完美救贖咯。咁而救贖條大橋就有個女人為咗佢犧牲。咁最後先穿，咁我都講埋啦個故仔，其實拍得好深情嘅。主角其實即係男主角係郭富城啦，女主角係楊子山啦，但係套戲其實係拍楊子山嘅，即係郭富城個情況似踏雪尋梅嘅，即係雖然佢係男主角，但係啲人睇其實係睇白子同埋睇嗰個女仔嘛，係啊，咁春夏係嗰女仔，咁而呢套又係其實係掰楊子山，咁但係當然套戲成個視點都係環繞住郭富城，咁但係係楊子山最重戲，亦都係最後個扭翹位都楊子山。咁而家講劇透啦，咁其實扭穿咗就係其實原來喺郭富城，佢得這一晚識到楊子山，而識到楊子山純粹因為楊子山係做雞嘅，咁啊咁拍錯門入咗去屋。咁呢個就係郭富城嘅版本啦。咁最後先穿，咁最後嘅楊子山死咗啦。佢為咗郭富城犧牲嘅。咁原來咧成件事都係佈局嚟嘅。咁其實楊子山一早識郭富城，但係郭富城唔識楊子山，點解呢？咁原來不嬲佢講過郭富城後屘輸曬屋企人啲錢，佢個郭富城有錢佬嘅。咁佢掛住老婆，調翻轉佢講話佢老婆冇走佬，咁佢就輸曬錢又賭錢，跟後屘問借錢，咁後屘又俾人屈藏毒。啊，唔係佢藏毒，定咁屈佢犯法咁啦，就冇咁金，佢坐十屋八屋嘅啫，就不止即係幾廿年咁啦。咁個老婆不離不棄，就仍然寫信俾郭富城。咁後屘老婆就病死咗嘅絕症。OK， 咁其實原來阿楊子山就係佢老婆喺醫院瞓床嗰陣時候隔離嘅病友。咁啲暗示其實楊子山都有絕症嘅。咁而個病友就係陪住佢老婆，咁知道佢老婆寫信，咁後屘老婆早都去死嘛。咁佢就扮佢老婆自職，就寫信俾郭富城。咁後屘就鍾意咗郭富城。咁但係佢從未見過郭富城嘅。咁但係咁啱真係喺佢一個位，佢知道自己都就嚟死啦，得返唔知半年生命嗰時候，佢撞到郭富城出家。咁於是佢就諗住啊，會唔會命中注定？又點解要我識到佢老婆，而佢老婆又最後乜乜咁？咁佢就決定用一日嘅時間去賭啊郭富城，因為佢成日入面成日強調賭博嘅，即係郭富城好鍾意賭錢。咁佢就話：我用還掂我都得返半年命，咁我不如用一日嘅時間賭一個人嘅未來嘅下半身，用咁樣嘅方法條大橋去開個故仔。咁但佢最後先穿嘅好多嘢都，咁穿得嚟佢高明嘅，佢穿就唔係話就咁講嘅，即係有啲獨白，有啲故事。咁郭富城最後先知原來楊子山付出咗咁多，咁一路查來先知原來，我原來一早楊子山其實一早識佢，嗰日扮拍門拍錯，其實唔係咯。咁同埋中間啲伏線嘅，郭富城一開頭揸咗好多錢，咁原來就佢做雞嘛，佢喺個雞頭度攞偷咗啲錢還咗俾郭富城，咁而郭富城先唔知點解之後冇人追佢債。咁其實暗地裏嗰條女幫佢還咗，咁暗地裏又帶佢賭錢，咁最後後屘又賭命，咁最後又涉及到有安子傑咁夾佢個女，咁最後佢又原本佢諗住佢自殺犧牲頂個罪名，去幫個唔係去自殺就換筆咩唔知咩啦，咁救佢個女嘅，咁最後後屘咧就楊子山死咗，咁佢就頂咗個罪名嘅去承擔，即係有啲大橋咁騰騰緊翻騰啦，咁但係佢成個套路佢都係講一日內聚焦嘅回憶，咁OK 嘅即係。起碼唔悶咯，咁同埋拍都幾有風格咯，咁呢啲都係風格咯，係啦。咁當然你話好神又唔係，係啊。咁但係一個幾深情嘅愛情故事咯。 三個元素啫，加埋喪屍應該會大賣嘅應該。 不過我諗諗下，就係郭富城咁呢套啊，真係慘啊！我尋日睇咧，戲院就十個人都冇。 唔係，即係冇諗過，只係感覺呢套戲其實唔錯嘅。 是啊，唔錯啦，但你睇 poster 有你啫，即係慘啦，你改啲即係呢啲又係日劇先咁改名，咩天亮之前咁，你冇人知究竟套戲咩嚟嘅。我入去睇都唔知，我開頭以為係郭富城即係懶型嗰啲咩賭徒啊，分鐘啲動作片啊，或者啲係嘛打啊咁樣講啲古惑仔嘅 嘢。總之唔好睇嘅個戲個感覺會嗰啲咯。 係啊，係啊，係啊。 唔係呢套戲咧，其實我睇個演員表咧都有春夏嘅喎，其實。 喂，我睇咗我唔觉有春夏喎， 可能出一出噶呢啲，我唔知啊。佢咁写 会唔会系嗰只鸡咧？ 我唔知有冇 又唔系， 系啦。咁大家有兴趣啊，原来呢套都可以一睇。OK， 好，有冇第二出？ 冇错。 好，第二出我就真係想讚啦，因為上個禮拜因為 Doctor Strange 我就未睇，咁就係七月與安生，咁嗱 so far 都接近落㗎啦，要睇趁手，不過即係各大朋友如果你要上網搵搵到㗎，因為國內都做咗。咁嗱曾路祥曾國祥曾志偉仔，咁呢佢而家就出事啦，其實佢本身我啊我哋即係唔好話行內，即係叫做我哋一班即係叫圍內吹水啦，即係影評人影帝。如果佢選新晉導演，就攞硬嘅今年。 咪聽唔到佢講咩？我而家個聲嗰啲有啲矛盾 咯。我話曾國祥，如果佢選今年金像獎，其實佢金馬都應該立㗎啦，因為金馬冇咁多限制。 哦、 金像獎有限制嘅，一個新晉導演嘅排名咧、哦，合部唔計。即係意思，譬如假設好似陸劍鋒、陸劍鋒同即係韓戰咁樣嗰兩個咧，佢唔可，佢雖然係第一套長片，但係嗰兩個嗰年咧唔可以選新晉導演，不過佢可以選最佳導演。咁、咁新晉導演就合度唔計啦，但係合度唔計咧，但係計佢個人嘅電影咧就當半套嘅。咁咩時況咧？佢就話咩叫新晉，就係、是、話你正式上畫嘅片，你唔可以多過兩部。如果你一年內拍咗三部戲，假設啦，咁咁耐未有人試過啊？即係新導演一年一次佢上三部咧，佢係冇得上新嘅導演，得唔得？即係多過二就唔得。咁出事就係曾國祥，其實之前最早嘅一套嘅片戲咧合部嘅，就係叫《戀人碎語》。咁《戀人碎語》係當半套。咁、另外仲有一套，其實嗰陣時佢都幾話題，但係就其實就懶懶地嘅。叫咩套戲？叫《斷面片》啦，語文樂道嘅。咁啊，《斷面片》係又係半套。咁都冇問題嘅，因為半套加半套一套啫嘛，加埋呢套《七月安生》三隻物業兩套咯，仲可以報嘅。衰係衰佢老豆，佢老豆將個澳門街我咪講過，佢就拍咗一個水泥嘅、就係曾國祥拍㗎啦。好五套短片，佢擺咗佢 good take 喺香港上，嗱原本喺澳門上冇事，澳門街因為佢圍內澳門播啫嘛，就唔當嘅。咁但係問題，你當咗 good take 係公演啊嘛，咁嗰度入面佢有套水泥，雖然五分一啫，但係不嬲唔理嘅，即係你當十年咁樣，你三即係咁多個，你都係計半套嘅每人，咁所以佢又計半套，咁啊變咗佢突咗張，阿曾國祥變咗 2.5 套，佢就冇資格選新晉導演。咁但係我哋又咁講啊，佢今年如果唔選新晉啊，係有機會直接攞最佳導演，嗱跨到咁。嗱，你话系咪即系代表套戏值得大家睇咧？嗱，因为你问我睇咗咧，系惊为天人嘅，系佢嘅编剧、导演、摄影同埋个技术咯，即系嗰啲即系系啦，即系技术情节都真系谂到系靓又感人又有意思，咁系真系你话新晋导演嚟嘅好难得。我个人觉得佢仲劲过翁子光嘅，即系如果你话。當代港產最即係香港導演最勁，我覺得翁子光喺依一刻啦。咁我覺得佢仲勁過。如果你話以呢套戲擺落去同《踏血尋梅》比 ，OK？ 咁當然後面你話可能好多人幫佢啊。即係正如我當年係啦，當年你話殭屍阿麥浚龍，咁你都話背後清水純啦。咁但係你唔好理啦。咁我總之我勁我後面背後有幾多人做嘢，我唔知。我哋知個名。是寫咗阿麥浚龍，咁麥浚龍咯，咁啊榮譽嘅歸導演噶啦，咁呢套都係咯，咁我估可能陳可辛都幫咗好多，因為陳可辛其實係曾國祥老闆嘅，因為曾國祥就佢入行，咁雖然你見到佢都做啲幕前，咁其實佢幕後佢係埋咗陳可辛做嘢。 不如講下套戲本身啦， 好嘛？啲本身咁啊套戲你當就。正就正就呢個兩生花咁啦，都係中國版咯，即係當年係啦係啦，法國嗰度咁啊兩個女仔相知相遇相愛相恨咁啊你當，咁由13歲寫到去30歲啦啊，咁通常呢啲戲啊梗係有人死啦啊，咁都正路嘅有人死，咁啊死咗梗係有人交換人生嘅啦，咁都正路嘅，咁但係最正佢最後扭橋係交換人生你預咗，咁但係佢最後其實就都嚴格講唔算交換人生，咁係有啲識嘅。即係扭上扭，唔係交換，其實係做翻自己咁嗰啲啦。咁但係呢啲都唔係最正嘅地方。我覺得最正佢其實係講緊，即係兩個女仔，其實佢係講緊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兩個方向。佢高在咁。咁但係套戲上到嘅國內啊，佢正就佢將入面嗰啲愛情位啊，譬如其中有一 part 安生又講佢安生佢個名叫安生啦，但係佢最唔安生嘅，佢嘅性格係要出去闖嘅，七 月就反而是七月，咁啊七月就留低嘅，得唔得？你当佢系咁啊，即系一个与咩？咁佢其中一个对话就话安生要生存，咁佢喺外国嘅酒吧， 嗯， 就要卖弄自己咁样，即系要取悦外国人。咁嗰句说话就话咯，我唔觉得你取悦外国人有啲咩叻咯。咁你呢啲好明讲紧中国政府啦，我即系你明眼睇你会知咯。咁當然你話喂，所謂當愛情片睇咁得，咁你係好係弱嘅。咁但係佢入面其實好多呢啲對白，其實係講緊係咯，即係又係有啲政治隱喻咁。咁你當講人生啦，亦都講中國咁。咁係好有味道，亦都啲佢有幾場鬧交戲。咁你睇呢啲女仔戲啊，啲傷心片，咁兩個會又會一時就糖黐頭。一時又鬧到一隻嘢咁喎，咁嗰啲鬧交戲好有張力，嗯，即係啲對話係句句都絕意，你又即刻 refresh 翻之前佢啲咩誤會。咁佢個逐心啊，當然係個男朋友啦，即係個男仔咁，梗係有一啲我愛佢，佢愛佢多啲咁嗰啲啦，又走走前前咁。咁但係個男仔其實象徵好多嘢嘅，即係你可以象徵佢一個主義咯，係咯，即係係啦。你話自由主義又得，你話係保守主義又得，咁係。是他安樂不同的學生時代不同年份的時候有他的代表咯，咁正嘅，咁男主角做得挺好，三個人戲嚟啫，其實即不過他又不是一景嘅，即係好多景嘅，又拍得靚嘅，咁，但係來去都三個人嘅啫，睇嚟睇去都係冇乜嘥角色，咁佢即係成績得係高，咁當然佢又改編啦，其實佢就係嗰個安妮寶貝咯，佢而家改咗個筆名叫興山，咁都叫做中國。当代女作家头几位啦，系啊，但系起嚟好似 小说嘅， 即系完全都系，即系其实系啦，所以佢个剧本底系牢固，但系佢其实唔系曾国祥编剧嘅，佢揾咗四个编剧家重新执过，其实就佢浓缩咗好多，佢改编得好嘅，即系啲人都赞话电影版。攞到原著個精神啦，但係因為冇人拍到原著，個原著好短嘅， 哦， 即係其實短篇嚟嘅， 哦 okay， 即係你當好一萬字內嘅小說，就理論上砌唔到套戲嘅。咁佢攞到個感覺，咁入面啲嘢都改曬啦，即係唔係咁嘅其實。咁但係你問我佢以七月與安生去抽中國嗰兩個發展方向，就原著都係咁嘅，即係都係有咁嘅感覺。啲人話呢個作家就係女仔嘅行行，你諗下，即係女性嘅行行。咁你預佢一定係有啲嘢，論政府發咁。 咪想問 你問我， 咁呢套戲入面有冇除衫嘅咧？啲女 都嗱，床戲一定有，但係就冇乜暴露，即係啲正常交代到佢有搞嘢嗰啲咯，就唔係啦，冇呢啲 嘅， 唔係賣弄呢啲。咁而正就其實兩個女主角咧。最勁就係周冬雨啦，周冬雨就係咧，其實你都一定知道，周冬雨就係想當年啊，黃真真都揾佢拍嘅，好耐之前有套垃圾嘅《傾城之旅》，佢第一集絕症死個女仔，其實佢係好細粒、好娃娃嘅個樣，但係佢好好演技，即係佢真係乜都做到，喊啊、嬲啊、哭啊，好感動嘅。咁但係個樣係幾另類咯，應該話係小朋友樣嚟嘅。咁嗰個叫周冬雨最搶戲，咁另外嗰個女主角都出名嘅，其實喺國內即係都叫二線出名咯，其實靚嘅，都佢呢套特登做到佢好比較村姑少少，因為佢係講佢係好保守，佢個人生都係諗住好，佢嘅規劃都係穩穩陣陣咁樣，係啊，同埋佢好重嘅，即係接受傳統價值觀嗰套，咁所以佢個樣係好比較老土啊，嗰個胸圍都係白色最悶嗰種胸圍。咁反而周冬雨又講佢話唔大花嘅，係啊，即係開放嘅。 好啊。 咁即係會好多象徵喺度。 咁到底邊個係 我頂嘅？即係你話睇演技，我頂睇劇本，即係或者叫睇美術啊，效果攝影都我頂。咁古仔咁你話當愛情片睇好嘅，或者你係啦，你要掘就掘落去多啲嘢。 唔係咁邊個係七月？邊個係安生啊？ 佢係安生周冬雨係安生。 哦， 就另外長頭髮最驚，即係比較傳統嘅， 明白。陳方安生可能講緊，係 OK， 好。 陳方就講到 係 好。係嗰個叫馬思純，係啊，即係就都嚟嘅，即係另外兩個女主角。 馬思純，唔係馬思純 就咁咯。但係佢最正就佢哋冇扭到兩身花兩個對換身份，佢哋冇扭到話安生一直講緊安生原來七月，一直講緊七月安生，佢冇玩呢樣。咁但係佢玩咗個筆名。 咁扭成扭。 咁佢有冇搞叻㗎兩個？有冇講佢哋有其實有鍾意㗎？ 你話 CC 呀？係有嘅其實。 有叻㗎。 有。 估到 佢哋冇明顯嘅CC，但係佢個故事講咧，其實不嬲安心係愛上七月嘅一直，係啦，咁而愛到可以無限付出，最後托孤咯，你當係啦係啦，即係咁，最後冇死係調翻轉安心冇死嘅，係啦，係啦，即係七月死咗嘅，咁但係套戲一開波想營造係應該安心死嘅，咁佢所以係有啲嘢識嘅，咁喺係啦，咁所以。我係啊，即係真係值得睇。我又覺得，即係當大家覺得合拍片一定唔睇，而又鄙視，即係覺得自己香港觀眾係要睇荷里活片，係睇唔起國產片。咁其實人哋國產片係有人行到好似。 嗯，好啊。 咁而呢套係百分百國產㗎，即係雖然曾新國祥做，但係全國國內酷嘅啫，係全國內拍。咁、 冇問題啊。 人哋其實國產係有高嘅，真係你問我。系啊，你即系仲系话啊，国产唔睇啊，屌！ 系国产，佢哋做翻啲正常题材啊，文学嘢梗系高啦。即系我讲佢哋搞啲古灵精怪题材，科幻片渣啫。 我唔敢讲啊， 唔系佢唔擅长嗰样嘢，我嚟搞嗰啲咪渣咯。 系咯系咯。但系咁又咁讲，我成日咁谂，你全世界你要扮荷里活 sell 嗰啲娱乐，你都一定唔得噶啦。有边个第二啲国家做到？你一定係荷里活嘅啫嘛， 你啱啱斯達列車， 係啊，特技警咯，係啊，你有啲嘢真係要俾咯，啊，你 斯達列車 就鬥啲最唔現場冇辦法， 唔係啊，斯達列車唔得咩？ 啊咁係，咁但係你又咁 講，其實我個。我講係佢睇下點樣拍法啫，因為中國嗰啲咧，佢夾硬咧將我啲元素，但係佢要擺中國嘢落去，跟住撈到變咗咩？你如果完全放棄好似印度或者好似韓國咁啊，佢本身已經預咗係 sell 外國，佢就將佢自己嗰啲嘢減到最低，佢拎咗荷里活攞啲嘢擺咗嚟拍咧，咁就 OK 嘅正常。 冇錯啦， 係 好嗱，咁下個禮拜會有套叫《羊腸》嘅嘢啊，好多人都話好睇喎，竟然啊，不打會唔會幫我哋睇睇啊？呢度 會啊，因為我哋拜一有優先場 哦， 即係你拜一係啊，我哋直頭有，所以我好早睇咗啦，係啊，星期一已經睇。 啊，即係你會即係嚟緊星期一你先 係 咪 ？OK， 係啊係啊，我早啲睇咯，因為傳媒場佢係啊揾咗我幫手。 好， 咁但係你問我唔係想象中咁難嘅《羊腸》， 唔難啊！啲人話正啊，啲人話正啊，係啊，咁 啊，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就即係唔好俾佢話好似預咗佢好似啲低俗嘢，佢又唔算嘅。但係即係當然係會一定 唔係佢用啲低俗有啲隱喻或者咩咁做出嚟。 係啊，冇錯冇，不至於係啲純 sell 誒純 sell 粗口啊 ，sell 鹹濕嘢，唔係咁。幾個人喺度？ 咁同埋好似係咪都有呢、這個午夜空靈嗰個鬼老闆回魂空靈啊？下禮拜好，今日或者得阿不打唔得睇。 係喎，係喎，有相喎，回魂空靈，你又講得啱。 係啦， 冇錯。咁下禮拜多謝。 咁啊嗱，咁大家記得快啲嚟抽埋嗰兩張飛啊！快啲係最後召集啦。OK。 好啦，好抽， 好 抽。 咁啊，不打就通知啊，即係到時抽咗邊位咧，就去 PM 翻大家羅飛。咁啊，不打通知。 好，好。禮拜四大家見啊，新愛情就係、是、咁。 OK， 好。 Thank you。 好，唔該曬，不打。 好，拜拜。 拜拜。 好啦，咁啊上個禮拜咧，原本都諗住叫埋阿韓明一齊講啦，咁 Doctor Strange 上下奇異博士啊，但係約唔到啊，曬一時間。好啦，咁啊，不如今個禮拜都揾阿韓明上嚟同大家講啊 ，Doctor Strange， 咁啊補完翻啲嘢啊，啲喂到底點搞㗎？咁喂，原來咧七幾年咧已經有過一套啊 Doctor Strange 嘅電影喎，竟然哇，真係嚇死你嘅真 係。係啦，但係嗰套基本上冇出街嘅。後面變咗 TV movie 啦、 哦， 當然。 哦，咁樣 TV movie，OK、okay。哇，唔係喎，但係嗰套咧， 比Fantastic Four好㗎啦，Fantastic Four直頭連出街嘅機會冇啊，都冇啊，同美國隊長嗰兩個。 係啦，正在咧就真係有嗰個我哋話朵媽咪嗰個兒生女啊，有嘅喎。咁但係裏邊 係啊 ，Kira 啦 ，Kira 啦，個叫。 我唔覺咁可能佢係咪唔通佢只不過係人類嚟嘅、那個故仔係啦，唔清楚啦。 佢嗰度係一個比，如果冇搞錯啊，佢應該比阿古今日飛影響嘅一個人類女仔嚟咗，疏疏地，因為嗰度佢唔係嗱，漫畫度係內科醫生啦，咁之後定有一套卡通，即係一路即係。嗰陣時咪有復仇者卡通嘅喺60年代，咁嗰度佢係心臟學家啦，升咗 grade 咗。但喺呢套七幾年版本咧，佢係心理醫生嚟嘅。 咁但係佢都係白色頭髮㗎。 冇啊，佢其實冇乜做嗱，嗰陣時其實唔止佢拍過幾套嘅，例如 Daredevil 啦，雷神啦，全部都係好騎呢嗰啲造型，完全唔跟嘅。Daredevil 嗰個咪仲好少，真係一個黑衫連眼都蒙埋嘅人。 哦，咁樣嘅 ，OK。 係嗰陣時係，因為其實嗰陣時 Marvel 想打入電視同電影嘅市場啊，咁因為嗰陣時蜘蛛俠算係幾成功嘅。咁但係同變形俠呢同蜘蛛俠其實係成功嘅，咁但係咁就利用變形俠呢一帶起嘅個，但係 Doctor Strange 係另外一獨立嘅嚇，咁就但係做出嚟個效果就有幾好笑，大家知啦。 喂，嗰套嘢成個 Doctor Strange 最尾先變嘅，一路都係醫生嚟 嘅 啫。 係啊，最好笑個 Domingo 其實變咗哥斯拉，即係噴緊火嘅哥斯拉。 Domingo 係哥斯拉。 Domingo 啊。系啊，同埋佢打个敌人又变咗摩根麦飞， 摩根麦飞咧即系呢个亚瑟王里边应该算系佢家姐嘅都。 我打我 哥。嗱，仲有佢呢度佢解释佢，但系佢都解释佢哋唔系灵界嘅嘢嚟，佢哋系来自第四空间嘅 fourth dimension。 系，其实咧原本咧今次呢套电影最初都系谂住讲呢个第四度空间嘅，即系时间啊嘛。咁就佢哋近尾改咗橋嘅啫，原先都係諗住講呢樣嘢嘅，係啊，不過就冇啊，後面就後來改咗啦。 唔係咁，因為其實 Doctor Strange 係其實比較特別啲，佢雖然係講佢係魔法系嘅人啦，但係佢其實係好刻意避，佢都係講係另外一啲空間嘅生物入侵嘅啫。嗱 ，Doctor Strange 其中一個原型就係 DC 嘅 Doctor Fate 啦，咁嗰度嗱你睇佢其實好似大家都有個譜啊，嗰個譜就 Wild 啦 ，Doctor Strange 嗰、那個嚇。個眼就係 All Eyes 埃及嘅即係 Eyes of Fire 咁樣，咁另外有個嚇獵鷹嘅頭盔，但係依全部都係神話人物嚟啦嘛。咁但係到 Doctor Strange 佢除咗冇戴頭盔之外，基本上都係有翻個有翻個嚇。 頭先講嘅係 DC 版，我聽咗啲，大家以為我哋講 Doctor Strange。頭先講敘述緊個傳説之眼啊，嗰個係佢抄嗰個 係 DC 嘅一個魔法啦，係已經四幾年啦，早佢廿幾年嘅，即係63定64年先出嘅 Doctor Strange 嚇，咁係爭成廿幾年嘅。咁但係問題其實就算個作者都其實其中一個原型就係諗住佢啦，咁但係呢嗰、那個其實講得真係神嚟嘅。除咗即係當然佢都有啲唔係神嘅另外空間嘅生物啦 ,Law of Order, Law of Chaos, 就係講上帝做創世之前創造嚟掌管世間嘅一啲所謂 Older Gods 啦。 其實嗰啲咪黑蘇魯神話啲嘢嚟嘅。 佢冇刻意講，但係就 係用嗰啲咁嘅名啦，梗係佢如果咁佢就黑蘇魯神，佢用咗個概念咁樣。 是一個是那個概念但是上帝覺得他們不靠不住所以困住他們重新創世咁但是 Doctor Strange 就直接跳過了沒有上帝就是這些其實奇怪的異空間生物 他不是更加是黑蘇魯神話直情黑蘇魯神話 但 他其實很少提什麼神啊什麼話雖然他其中有個故事呢就說他的 action form 就一路睇陪住上帝睇佢創世咁但係嗰後尾又被推翻嘅話佢只不過係佢喺意識層同其中一個 literature 嘅分身去睇住個宇宙嘅誕生嘅。 咁樣 ,okay。 唔係因為 DC 就會多啲直接同啲神啊神事啊嗰啲嘢佢直接話嗰個神啊啲咁嘅嘢有關啦。因為你都知 DC 其實好神話嘅其實。咁佢 啲但 Marvel 嘅定位其實佢哋都係偏向例如佢嗰啲神啊科學嗰啲佢其實所謂神佢只係即係一啲早啲發展出嚟嘅生物佢哋係魔童啫。 即係都係外星人嚟嘅。 外星人多啲。 又或者嚟緊嘅亦做咩亦做魔霸嘅飛龍沙咁。 唔係魔霸天霸咪滅霸。唔係 天霸嘅飛龍沙咁。其實都係呢啲生物啲，只不過佢哋唔肯地球進化，佢咁肯泰坦星進化咁啫嘛。 喂，但其實佢都係太陽系啲油嚟㗎喎，如果咁講嘅。 地球有自己嘅 Eternal 啦，有咁其實有三 有幾喺 Marvel Universe 裏面有三種人有唔同有超能力嘅，即係除咗意外變成超能者嘅嗰啲人之外啦。嗱，第一最早嘅嗰種咧就係 Eternal 啦，就包括神族啊，同埋一啲就咁叫自己 Eternal 族嘅人啦。 你講啲係巨人嗰啲？ 唔係 Eternal 嗰啲唔係，係由嗰啲巨人創造出嚟一啲 Immortal 嘅種族。早過人類出現嘅一啲種族啊，一路喺背後咁，跟住就神族都係包，即係宙斯神族啊、泰坦神族啊、玉帝啊，都係算係 Eternal 嘅嚇。 玉帝喺邊個古仔度出嘅咧？ 例如 World Adventure 裏面嘅悟空，唔係玉帝將支金剛棒抌咗去香港，佢執咗，即係得到孫悟空嘅力量咯。 OK， 即係嗰度有嗰個玉帝。咁其實玉帝都係一個外星人嚟嘅，咁講啫。 Eternal 一個永恆生命者咯。 係。OK。好。 咁另外一堆就係而家想代替Newton 嘅 Inhuman 啦，就係由 Kill Empire 做一啲所謂超級士兵啦，咁結果就個實驗算係失敗，咁但係 Inhuman 一路流傳喺人類嘅世界度啦，咁跟住就係 Newton 啦，呢三種人同埋意外得到力量嘅人啦，主要即係例如 Hulk 啊、美國隊長嗰啲啦， 美國隊長算意外，因為拍針喎。 哦，都係人工做出嚟啦，你知係啫。 人工做出嚟啊，咁幾？呢四種人有超能力啦，主要 Marvel 裏面就係、是。 冇錯。好啦，咁啊，係啦，咁有興趣睇下七幾年嗰套啊，我哋其實貼咗個畫 面。咁所以其實佢唔係好神化，Eternal 唔代表係咩神嚟嘅，只不過人，因為佢哋太勁太先進嘅神。你睇返 Thor 第二集，咁佢其實都話㗎，精科神去到啊，指念啊，呢、這個唔係量子轉化器，呢、這個唔係乜嘢，即係佢哋啲魔法嘅工具，佢全部指啊，呢個只不過係一個先進啲我睇唔明嘅，例如量子轉化器啊，呢個係質子爐啊，咁只不過我睇唔明啫嘛，但我知佢係咩嚟。 即係其實佢個講法咧，即係就係呢、這個你個科技高到一個程度，就對一個相對低，即、就、係、是、我哋嘅文明嚟睇咧，就好似魔法咁樣。呢、這個係阿西蒙講嘅，唔係巴寶講嘅 ，OK？ 啊，科幻大師講嘅。 我其實 Tony Stark 都成日有句口頭禪，就係魔法即係我哋理解唔到嘅能量嘅。 Exactly， 嘅科技或者理解唔到嘅，未學得出嘅科技咁啊，咁樣 OK。 即係之類咁嘅嘢啦。 即係大家可以倒轉諗嘅，如果你跌咗個打火機喺個原始人個時代咧，當你坐時光機，個原始人覺得嗰件係神器嚟㗎啦，一叮。咁樣嗰個又有火啊！哇，唔使鑽木取火啊！咁 係啦，所以你將 Doctor Strange 當做玄學戲去睇，就其實就未必係最正確，因為佢其實佢講係玄學，但係實際上佢表達出嚟，佢只不過係你未知嘅力量，因為佢只不過係即係佢第啲空間意外地留低一啲高超嘅文明，你理解唔到啫嘛。 其實 Marvel 嘅電影世界就係用緊科幻都係借科學嘅名詞或者某啲嘅假說啦，去用科幻去解釋緊一啲神秘啊、靈異啊，或者一啲即係超自然。 係啦， 係啦， 佢呢個其實比漫畫更明顯㗎。 哦、 漫畫其實都有神有鬼嘅，有佢有撞鬼嗰啲人。 有惡魔，但係當然佢惡魔可能都係啲遠古啲嗰啲神智啦，即係有嗰個咩紅魔鬼啊，大家記得 X-Men 都有。佢真係嗰隻嘢嚟嘅喎，佢唔係好似電影版係有個 Milton 叫自己做呢個名。佢嗰個漫畫真係惡魔嚟嘅嗰隻，咁都有嘅漫畫就。咁但係佢個呢啲電影版好明顯，佢出去真係變咗做科幻。咁所以其實呢即係嗱，我哋上個禮拜都有用唔同角度，當然亦都有用神秘學角度，唔係冇問題嘅，我哋覺得正嘅。不過呢即係但係呢好奇怪，係聽眾嗰邊呢，佢哋反而呢就最鍾意同埋最 buy 呢，就係從呢個神秘學嘅角度啦。因為我好聽咗好幾個其他嘅節目呢，咁多人有好多人用唔同角度去講啦，但係用神秘學角度去講嗰啲係最多人鍾意聽同埋覺得最啱聽。我唔知點解會咁。 嗱，其實中國人嘅睇法永遠都係科學其實輔助你去揾一啲神秘嘅，例如探鬼氣呢啲所謂嘅。 咁你呢啲都係鬼佬發明 嘅。 咁呢啲都係鬼佬發明嘅。咁但係鬼佬就係佢係用嘗試用理性邏輯嚟去即係。係 啦，咁其實大家用埋同一個 device， 個目的其實都係好唔同嘅。 唔係，其實個個係其實唔同喺個 mindset 嗰度。鬼佬咧係嘗試用呢個理性邏輯啊，去盡量令啲本來冇乜理性邏輯嘅嘢啦，係咩靈異啊嘛，佢變得更有即多啲理性邏輯可以理解咁樣啦。咁但係你中國人一調翻轉喎，人哋已經整咗係科幻片嚟咩？呢個其實科幻片嚟喎，奇博士唔係靈異電影嚟喎。或者當然啦，仲有好多 Westworld 好多其他嘅科幻劇、科幻電影。喂，咁其實好奇怪嗱，雖然嗰啲都有牽涉到有嘅，的確有嘅 Matrix， 咁你都有呢個綠絲底派或者道家嘅思想。喂，但係其實只不過佢係用咗電腦呢個 virtual reality 呢樣嘢嚟解釋世界係假嘛。其實係邊樣嘢解釋邊樣嘢咧？係科幻解釋緊玄學啊。咁但係咧，啲觀眾就喜歡調翻轉，就用翻玄學嚟解釋翻呢套科幻片。咁我就覺得嚇，咁咪倒轉。咁啊，即係我舉個例，就即係好似以前啲人咧，就覺得天狗食日啊，咁樣仲要捉個人嚟祭神先會個太陽會出翻嚟噶嘛。佢哋覺得瑪雅 咁係迷信喎、啊，始終 就係迷信啦。咁後屘哦，終於科學家喺天經個天文咁嘅了解啫。哦，原來天狗食日咧，只不過係個月球。啱啱喺地球大人中間經過遮遮啫，其實你唔需要掃任何嘢嘅 ，OK， 即係分幾分鐘之後就自然會過咗㗎啦。其實好普通嘅即係天文現象嚟嘅啫。咁喂，咁但係如果你今日突然間調翻轉用哮天犬咧嚟解釋翻點解月球會經過嗰度咧，咁你係咪好荒誕咧？係倒轉嚟講啊！啊，再講多個例子咧，就係、是、呢個嘅地平說啊，即係呢、這個而家即係近代咧，有人又講翻轉頭話，其實地球係平嘅，即係真嘅。其實係我哋係俾人呃，係俾啲教科書呃話個地球係圓嘅。咁 係啦，其實但係都好難自圓其説啦，因為全世界唔係淨得美國同俄國可以上到太空嘅。 佢有一個好正嘅根據㗎，佢個最大嘅根據係乜嘢咧？就係、是、你睇下嗰個聯合國嗰幅嗰支旗啊，那個 logo 啊。 是 其實那個地是不是正常的，他那個不是就是、哦、其實這個就是真正的地形就是這樣的，那他依然是相信我 們 是一塊餅來的，那你這個 所以他們不是說沒有南北極這件事咯、 啊、沒有 其實只不過是那個盡頭，所以而美軍是禁止你去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不讓你發現到一個大玻璃的那個什麼個邊緣咯， 是的，咁變咗你呢個係倒退返去一啲中世紀嘅即係啲嘢咁樣。咁其實我覺得喂即係點解香港嘅科幻真係唔會做得起呀、啊、就係咁解呀。我唔係話所有人呀，但係大多數人呢都係嘗試寧願去非理性呀、啊、非邏輯咁去理解嘢。明明嗰個嘢本來係理性邏輯嚟喎，即係 佢哋熱衷喎，因為 熱衷係啦，但係阿何炳成日講呀話呢個嗰、那個你話嗰個咩話嗰個粒子強子對撞機，即係粒子加速器嗰個嘢，你話嗰啲人成日用啲玄學呀、啊、神秘學嘢去講佢㗎嘛，係咪阿何炳講呀， 係呀，甚至話其實係為濕婆製造一個武器去懟冧佢老豆嘅 濕婆呀、啊、即係呢個印度嘅 破壞神 嘅毀滅神啦、 啊， 創造同 係啊都係 佢要透過毀滅去創造新嘢。 冇錯冇錯，即係 佢嘅老豆嘅維多亞唔好識點讀嗰字。 唔 係， 其實大家唔陌生㗎。如果大家有睇過啲超級機械人同含卵超人咧，額頭射死光呢樣嘢就係抄阿濕婆。 係啦，佢啲人話其實啲科學家係想嘗試創造一樣嘢去懟冧濕婆嘅老豆嘅。 唔係，佢直情講話呢個嘢就係嗰個濕婆嗰個吉他邊嘛。 係啦，因為佢而點解會咁奇怪瑕疵呢，就係主要就係嗰度門口就動咗隻兩米高嘅濕婆像，係印度送嘅。 冇錯，只不過印度送咗個公仔喺嗰度擺擺咁你就咁死啦。 即係當然啲人會覺得好奇怪，點解喂你有咁高科技嘅機構會動隻咁嘅嘢喺度，喂人哋大師送你，唔通話你？你唔啱 style 唔擺呀， 唔係咁呢個就各國有 啲文化國際級嘅問題嚟喎。 唔係其實好簡單嘅，你睇下嗰啲太空船啊火箭用啲咩名佢明明嘅。 係囉， 都 係神。其實冇乜特別嘅啦，阿波羅啊嫦娥一號啊 好普通。 天宮咁嘅。喂全部都係用啲神化嘅嘢去命名咁，其實唔奇喎，人類對呢啲瑕疵就話我哋已經突破咗呢啲神話嘛，人哋最背後嘅意義。 冇錯啦，就係我哋突破咗呢個神話，所以要用返啲名嚟做個紀念。咁佢反而調返轉就倒返轉嚟解。 但係人呢有時呢 尤其西方人啲信呢啲奇怪嘢咧，包括都係黑蘇上身，佢哋其實心理上佢哋有一個咩，就是、人人都係咁平板嘅生活，我哋信呢啲唔同嘅嘢，我哋同佢唔同，我哋有特別之處嘅，我哋高佢哋一個層次嘅，即係其實某程度 Star Trek 嘅 Trekkies 都係有類似咁嘅心態啫嘛，嚇。 所以而家咪有啲人自己自創一啲自創神話㗎，你聽過呢個意粉神啦，飛天呢、這個搣波意粉神啦，聽過㗎。 之類啦，咁你毛澤東都係。 唔咁人哋個搣毛澤東係貨分嘅，其實整嚟，大家都知係假嘅。 咁 玩嘢嘅。 咁毛澤東大家都知係無神論者，咁佢都可以保佑你嘅神，咁仲要好暢銷，喺大陸算係如果我冇。如果消息係冇錯，佢喺大陸係算一個幾受歡迎嘅神子嚟喎。 唔係佢係一個有現實功能嘅，你唔好以為翻嚟迷信啊！你如果人哋想拆咗間屋咧，你喺門口貼呢張嘢，人哋唔敢拆你間屋啊！呢個係有現實保佑你嘅功能嘅，大佬。 哦 ，OK， 即係好過唔係好過一次工啦嚇，即係門神。 懷疑啊！你個的士啊！掛塊咁嘅牌啊，靚個佛牌啊，我唔敢打劫啊！啲人見到，哇毛主席，哇喂喂喂，大家，幫襯大家 之類啦。咁其實大家都係去尋求喺一個苦悶嘅世代之中，揾啲唔同嘅嘢去衝擊下啫。咁咁都冇辦法噶啦。所以有啲好奇怪嘅古靈精怪學說，而家啲不斷彈出嚟，地平說啊，末世啊！而家又讲紧十一月末世啦，又睇下一单要推迟到几多啊？ 哦， 本来话10月31号，跟住推迟到11月17号，再唔推迟到几无线台庆末世喎、 啊？无线台庆边个讲噶？ 你睇翻 YouTube 好多人而家推迟咗个末世日期，十一月中，例如11月17号开始咁啦。 系咩人去讲出嚟噶？呢个日子系？ 他們說根據洛查丹亞斯的一些預言推算。 你說又是雙氧水教會說的、 不是這些鬼佬說的。 鬼佬說不是啊。 他說多年已經開始建佛公章了，而且派飛機去巡視添啊，中國那裡又蠢蠢欲動，北韓又什麼，加上很多所謂世界的局勢，現在其實還有連啲二打六都夠膽向美國射飛彈，即是偉大的中國飛彈說了一擊可以打沉航空母艦的 C-820， 其實射了四支去給美國的驅逐艦的了。 OK， 好。 結果全部落曬水。 好啦，咁啊，好啦，咁呢個奇異博士咧，咁你都要講下，其實佢咁佢都係有啲好黑蘇魯神話嘅一個概念啦。咁就係其實 其實係咯，同埋佢其實係想創造另外一個層面。嗱，你睇下 Marvel 第一個 phase 咁啦，佢其實係好比較高高在上啲咁嘅 Iron Man 啊嗰啲，佢哋去到嘅就一啲國際性啊，甚至 cosmic 嘅宇宙性嘅危機啊。咁佢到第二段 Netflix 嘅 Defender 系列，佢哋其實係好現實嘅。雖然大家都係圍繞住紐約啦，嗱 ，Avenger 喺度保護紐約對外星人入侵啦 ，Defender 都係保護緊紐約， 不打黑社會。 只不過佢哋係打黑幫啫。 冇錯啦。街頭超人， 例如 Jesus Jones 啊，咁佢即係超能力，其實佢喺漫畫度算幾強嘅，只不過去到依度就只不過係去擋下槍啊，去捉下賊嘅啫。咁但係依個第二個層次就係、是、另外第三個層次就要去到埋所謂 mystical 啦，即係神化啲嘅一啲虛幻、虛無縹緲啲嘅境界咯。咁變咗三。令到佢個 Marvel Cinema Universe 係比較立體啲嘅，泛泛都齊啦，而家已經即係 DC 想嘗試一套戲去搞齊呢樣嘢，係相當失敗。而 Marvel 玩咗成10年先玩到呢個地步。 係啊，佢屬於次元嘅守護者啊，即係佢唔係呢個宇宙，唔係 佢都係打緊紐約嘅其中一大段。 冇錯。嗱，咁要大家要理解咧，其實黑蘇魯神話係咩回事咧？其實佢哋攞咗一啲。即係一啲舊嘅一啲本來一啲嘅鬼啊惡魔召喚啲嘢咧，咁其實做乜嘅？咁其實啊，點解咁多呢啲咁嘅戲咩 Hellboy 啊？咁成日啲人惡魔召喚，成日打開啲嘢 portal 走啲怪係咪？其實咧佢就講呢啲咁嘅，就係呢類型嘅故事。咁你就相信咧，其實佢打開咗嗰啲唔係乜嘢魔法陣，其實係一個 Stargate 咁樣嘅嘢。咁呢啲 portal 咧就會走嗰啲怪過嚟㗎。咁而呢咁嘅故事咧，其實就係衍生咗我哋 好，其實呢啲唔係新㗎啦，《侏羅神話》其實咧，大家睇咗好多年嘅啲咪怪獸啊，或者呢個異形啊、怪形啊，甚至乎日本嘅怪獸嘅鹹蛋超人啊，呢其實都係好源於呢個《黑蘇魯神話》，即係佢演變成好多嘢。咁亦都有咧，呢啲我哋而家睇嘅《Evil Dead》嗰類又係喎，即係有死者之書咁去玩嗰啲，真係好似地獄有啲怪咁樣，其實都係嘅，好闊嘅。咁但係咧，當然啦，你玩《Evil Dead》佢都係似鬼呢啲嘅。咁但如果你話黑蘇魯本身係咩嚟嘅，其實就係一隻好大嘅好似有八爪魚竹蘇咁嘅一隻怪獸嘅。咁其實呢隻疑似嘅呢隻嘢呢，就喺超人迪迦嘅最尾嗰集嗰兩集就出現過。所以其實大家唔好以為呢啲係咩，其實佢橫跨咗好闊嘅一個維度去，即係去即係同我哋而家睇緊嘅好多嘢都有關係。咁而呢個奇異博士呢，其實都係攞咗呢個類似嘅概念啦，因為鹹蛋超人都唔係直接攞黑蘇魯攞個概念咋嘛。咁就係好多充斥宇宙啊，或者唔同 dimension 嘅怪物囉，咪成日走嚟地球囉。咁佢就作多個嘢打佢，就叫鹹蛋超人咁解啫。咁你冇咗個鹹蛋超人，咪即係黑蘇魯係咪？咁最尾嗰兩集咪就係講嗰個咁嘅海底星嗰個城像嘛，跟住就嗰其實就係黑蘇魯個傳說，就係話嗰個城咧喺即末日嘅時候就會出現，咁黑蘇魯就會降臨啊嘛。咁其實就係世界末日嘅時刻啊嘛。咁其實呢樣嘢咧，其實佢哋好多嘅呢啲嘅科幻啊啲嘢，好中意玩嘅。同埋咧呢一個嘅Pacific Rim 嘅導演啊，就係最中意呢啲嘢嘅。咁所以佢啲 Hellboy 嗰啲係充滿呢啲嘢啦。咁原先 Pacific Rim 先前嘅 project 就係拍呢個黑蘇魯神話裏邊嘅呢個瘋狂山脈啊，係咪？係咪叫瘋狂山脈呢類？ 係，嗯， 係。咁呢個咩叫咩 Mountain of Madness 啊嘛？咁其實嗰個故事亦即係呢個嘅怪形啊 ，The Thing 嘅 怪形啊， 係 啦， 故事冇錯，就係咁啦，就係講佢一個極地，我唔記得南極北極。咁但係咧就揾到一個啲封印多年，佢就唔係講話突然間跌嚟啊，佢不過嗰個 The Thing 都跌咗嚟好耐嘅。咁就話喺遠古已經封印咗一個種族啊，咁嗰啲嘢其實係啲植物嘅生物嚟。因為原先對星都係話係植物生物，後尾而家新版即係將佢改到變咗係可以同人嗰啲細胞結合，咁初初都係植物嘅生物嚟。其實個成個故事就係嚟自呢個嘅黑蘇魯神話裏面嘅呢、這個瘋狂山脈。咁佢超鍾意呢啲嘢想拍出嚟嘅啊導演，即係啊 Hellboy 導演，即係 Pacific Rim 導演。咁但係佢哋唔知點解話唔知 turn down 咗，結果就搞咗套 Pacific Rim 出嚟。咁所以 Pacific Rim 本身呢，佢點解嗰啲怪獸係嚟自海底，即係就係一個就係喺呢個。係啦，就係、是、呢個海底度走出嚟嘅咧。咁其實佢就係因為嗰度個 portal 啊嘛。咁其實呢啲咁嘅 portal 走啲怪出嚟嘅概念咧，其實就係黑蘇魯神話嘅概念。咁呢個 Doctor Strange 本身咧就係食翻呢啲嘢，尤其是電影版更加食得勁。咁你成班嗰啲宗教人士嚟㗎，明明呢個 Asian One 啊咁嗰啲咁，哇點解佢一開口埋口就講咩 multiverse， 講啲好鬼科學、好鬼科幻嗰啲術語喎咁樣。因為根本佢個 approach 就係咁，就係用科幻去解神話，係就係咁啦。咁希望大家會即係可以 pick up 翻呢樣嘢，就唔好調翻轉啦，就用翻即係用翻調翻轉啦，用翻神秘學或者用翻即係唔好淨係啦，最少 OK 你 point out 咗，哦原來呢啲嘢對應翻神秘都梗係啦，咁佢玩緊呢樣嘢梗係啦，係咪先？咁你有 Matrix 梗係玩緊道家，梗係玩緊洛斯底啦。咁但係問題，你唔好調翻轉用道家同洛斯底去解釋 Matrix 咯，一唔係咁啊，係 Matrix 解釋緊洛斯底啊，其實調轉。 唔係，其實係創作嗰陣時係用我啲嘢走嚟玩，變咗扭咗，變咗做科幻咁樣做，睇啲人睇完係睇開科幻，又諗翻呢樣嘢。 係咯，好奇怪。 同埋其實而家成日啲人都話大家喺度破壞緊個地球，令到地球好多反應。咁其實都係源自所謂。Open the Pandora Box 呢啲呢個神話啫，咁你其實某程度黑蘇魯神話都係講緊呢樣嘢，你要嘗試去探視一啲開啟一啲你唔知嘅門啊嘛。 哦，係啊，係啊，唔係其實一霍金都講啲咁嘅嘢㗎。其實中國 係外星人都係、啊，你完全唔知佢係喂高科技唔代表佢需要友善嘅喎。你睇到美國最高科技，但美國人並唔算好友善嘅喎。 你搞清楚先，所謂友善咧係相對嘅，即係咧。佢嚟救地球，可以係殺咗你嘅，因為你危害緊地球啊嘛。 係。 你搞清楚件事啊，唔友善嘅角度咧，就係、是、對人類有 地球停轉日嗰個主題啦，係咁嘅喎。佢唔需要一定救地球係輔助你 嘅 喎。 冇錯，你人嘅角度所謂善啊，係對人 線啦、 啊。對起嘅。 係啦、啊。係啦、啊。即係佢你可以係佢喂佢幫你發達佢咪線囉，其實可能佢係惡魔嚟㗎。係咪先。冇到佢搣咗雕都可以令你發達㗎，不過後面攞條命㗎嘛。大多的事啊呢啲。咁啊咁啊咁係啊，咁的確係啊，黑蘇神馬都成日講呢啲嘢。即係嗰啲惡魔成日想誘騙你，就係、是、開門啦、啊、開門啦、啊、開門，其實佢就係想過嚟嘅。就係講呢啲嘢，咁但係呢啲古仔就係衍生咗無數好正嘅科幻或者啲故事嘅，就係講呢啲嘢。咁啊， 咁所以其實科幻片亦大量借助咗啦，《沙機》啊，某程度《沙車》啊，呢啲都係玩啲咁嘅嘢啦。 喂，你《沙機》直情去到後屘啲電視版離曬譜啦，嗰個科幻，嗰個雷神係一隻嗰啲咁嘅 灰色外星人啦 嚇，搞咗咁矮嘅嗰個科幻，原來唔係大隻佬嚟嘅咩？ 系，仲要结局嗰阵时全族死晒噶 啦。哦，系咩？哦， 即系所有佢哋嘅文明都承继咗， 即系人类承继咗佢哋。 系啊。 哦，咁犀利。 就喺 Ortis 嘅战舰嗰度，佢嘅全部文明就 download 咗喺地球联军嘅一隻战舰叫 Ortis 嗰度。 真系吹水得太紧要啦！我都唔中意，我都系中意翻电影版嗰、那个。如果讲晒机睇， 系。会 reboot 喎。 哦，會 reboot，OK，OK， 係啊，應該係講緊2020至2021年咁上下啦，個 project 開始緊搞緊，預計會2020至2021年上啦。 你意思係電視啊，定係戲嚟嘅？ 戲， 哦，戲 ，OK，OK， 咁希望佢唔好玩翻咁 Star Trek 啦，因為我就覺得 Star Gate 同 Star Gate 後屘嗰啲電影變咗太過 Star Trek， 冇咗佢個。 其實都幾好笑嘅，點解所有外星人講英文呢樣嘢你都講唔通？佢冇 Star Trek 咁有 Universal Translator 嘅，佢真係講英文嘅啲人。 咁英文呢個嘢係外星人教我哋講嘅，佢當 OK。 頭一季都有奇怪啲嘅，有啲人講緊古話術語啊，有啲人講緊古蒙古話啊咁之類嘅、啊、所以就有個其中一個角色就係 Daniel 嘅出現，咁佢係語言專家，乜嘢話佢都解到嘅。咁但係到後屘就唔記得咗，全宇宙都講緊英文嘅。 啲製作降低咗嘛，啲水平冇辦法。我當笑片睇啊，你講嗰套電視版價值，但我好鍾意嗰套電影嘅。咁 電視版但係其實係一個相當受歡迎嘅 franchise 喎、 哦、 你諗下。 咪就係冇腦嗰啲先都係。 包括國民多季。 咪正常唔係啲電視劇越 cheap 啊揸流灘呢越長喎，可以做好多季㗎嘛。 係呀咪就係咁 囉。你都要受歡迎嘅，你到一個低過某個數字你都唔會咩嘅。 咁就係佢要夠 cheap 先至受歡迎㗎就係、是。 當然幾好嘅，反而例如好似嗰陣時嘅 Telewolf 啲真係集集都電影咁嘅製作，反而一季捱完一季就死亡啦。 咪好多啲故事好啊，我講嗰啲先唔得啊，嗰啲先唔冇，冇第二季啊，好多唔好話捱幾多季，真係捱住做冇辦法啦。即係其實真唔係就係話香港朋友嘅，一連美國朋友都係。開始好多人都唔係好鍾意呢種要咁用腦嘅，即係睇啲劇呢咁用腦。唔係，但係明明 唔係，所以真人 show 咪係變成超主流囉，無論喺美國、喺日本、喺甚至喺大陸啦，而家超主流。 推理劇佢哋又受㗎喎，咁推理劇都用腦㗎，即係雖然呢樣嘢香港連推理劇都直情唔鍾意啦，即係佢真係完全唔想用腦啦。不過可能推理劇嗰種用腦同睇科幻唔同嘅，係啦。 是當然是。 即 是 起碼推理。 其實你而家你睇返電視嘅科幻其實都係即係你拍到 Star Trek 咁我肯定唔受歡迎。你變咗你出第三部 Voyager 都要搞到變咗 Action Pack 咁啦。咁又開始受歡迎返喎。 咁 你冇辦法喎，呢個現實嚟喎。 咁我都覺得咁好睇，即係佢都成日打嘅，真係 OK 嘅。 係，咁你 Star Trek 咁其實超 drama 嘅，成集可能探討緊人性咁的確唔係人啃得落㗎喎。 成集講養貓嘅大佬啊。 之類啦，係啦。 哇、哦、大佬好頂唔順。咪或者邊個講 Data 喺度玩福爾摩斯遊戲嗰啲。哇大佬唔好玩呢啲呀，咪大佬。講玩太空得唔得？ 係係係。 OK。咁 成集啲人都喺度穿古裝嘅。 係呀，我都唔覺得只睇一部科幻片大佬。咁嗰啲我都覺得係有少少 too much。 咁所以講返何明講返多塔星套戲嘅直頭。 唔係故事唔係。 星套戲其實佢 其實是一個而家頭先講過，佢算係一個補完版嘅 Marvel 誒、Marvel 嘅電影世界。咁其實佢個 approach 幾唔同嘅，雖然佢都係依照翻相同個 formula 啦，去成長，去跟住變成英雄啦。佢呢度講其實佢經過一年嘅個 time span 咧，成年咁，同埋佢其實係發展喺 Iron Man 第二集嘅個成個故事係嗰個時空嗰度嘅。所以佢提到一開頭佢咪有架佢揸緊車，咪話有幾個病人嘅，其中一個就係 Iron Man 嗰個咪入。 有啲人又話唔係咁，我覺得你話係嗰個唔係啊 War Machine， 你話係嗰個另一條友 士。唔係 War Machine， 好撐條腰嗰個嘛。 啲人話好撐條腰嗰個啦，因為其實佢都講明啊，係 Iron Man 第二集啊，第二集 War Machine 邊度受傷嘅？佢唔係 Civil War 嗰陣。 嗰陣未。 佢唔係跟住落去，佢係講緊你成個電影世界講緊係大概兩年嘅時間啊嘛。咁佢係講緊 Iron Man 之中，即係頭一年嘅時間嚟嘅啫 ，Iron Man 第二集嗰陣時嘅啫。即係第一套當 Iron Man 係第一套咁啦，咁佢其實係成個 Marvel Universe 開始嘅頭嗰半年嘅事件嚟嘅啫。所以佢後尾佢見科學點解要見佢？因為佢已經成咗名㗎嘛。 其實隔咗好耐呀，應該佢後尾個即係字幕後彩蛋同佢前面嗰段。 係呀，隔咗兩年，如果照電影裏面嘅時空咪兩年幾囉，隔咗。 唔係即刻㗎。 因為唔係 real time 㗎，其實佢其實成個故事係講緊兩年幾嘅事嘅啫。Marvel 成個電影時間。 Okay. 雖然現實生活過了很多年了。 哦，是現實生活過了很 多年。是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是啊，一個超 cheap 的，其實是啊 ,Model 的一條鈴來的，出過幾集，就去領，所謂領便當的 了。渣絲流。 咁佢整個應該都是鋪排，你看到佢完的第二個彩蛋都是 Model 開始黑化啦，去例如將那個靠魔法行到腳可以行到的嘅嗰個運動員收翻佢嘅步行嘅能力啦，咁其實呢度都係嘅，因為呢個漫畫裏面佢阿 Model 係 jealous 佢啦，即係好點解佢後嚟嘅反而得 Asian One 嘅寵愛，成為 Sorcerer Supreme 即係最偉大嘅魔法師啦，咁所以佢先同阿Dormammu 一齊咁去對付佢， 係。同埋你話點解？係上次我哋講話 個 愛，係繼續 你 講 先。 唔好意思嚇。哦，唔係，係咪外甥女嗰個或者會變咗個人？你好似話佢俾人整到變咗人㗎嘛？ 係啊，嗰度啊，你講 Care 其實喺呢度就頭先講過七十年代有出現啦，咁但係依套就好似冇出現啦，應該就 呢一個下頭話冇變到人啦，呢個 咁本來應該佢先係 Doctor Face 其中一條女啦，咁但係都有，其實漫畫度都有情敵嘅，連創造美國嘅 Ben 法蘭克福都曾經溝過呢條女嘅， 唔係嗰條女 係後尾解翻係謝玲扮嘅。 是人，但是他有些超能力的，是不是說他 是很大力啦，可以心靈控制啦，可以放一些魔法的閃電咁上下嘅嘢啦。咁嗱，佢就係呢度大壞個邪靈嘅妹嘅女啦。咁但原來佢哋去侵略另外一個所謂空間嘅時候呢，嗰度嘅魔法師為咗制止佢哋咧，因為佢就係純能量體嚟嘅，所以你係 講翻清楚先， 咁為咗制 電影入面最尾嗰只大好大個頭嗰只嘢，嗰個叫 Dormammu 嗰只嘢， 係 Dormammu 啦，咁 Dormammu 佢哋 如果漫畫裏面嘅純能量體嚟嘅，雖然佢表達出係一個噴緊火嘅頭，咁就係有個綠色嘅人身咁嘅嘢啦。但係嗰個即係幻象，佢真係佢唔係真係咁嘅啊。咁將佢哋變咗做真正有肉體㗎啦。咁為咗制止佢哋，咁 Don Marco 就走得甩。咁佢個妹就流浪咗地球，咁就生咗個女咁咯嚇。咁但係都繼承咗佢個魔法力量嘅個女。 咁但係個女 咁佢成為一個好強大嘅女巫咁啦。佢個阿媽就係、 是。係啦，咁嗰個女係點樣啊？白色頭髮，冬菇白頭係嘛？跟住 白色冬菇，有時冬菇頭，有時長頭髮啦，睇下邊個年代啦。 就著件紫色， 一件綠色紫色或者綠色有 pattern 嘅衫啦。 OK， 係啦，係咁啦。咁啊，正女嚟嘅都啊，畫出嚟都啊，咁啊 ，Doctor Strange 啲女嚟嘅 ，OK， 咁啊，呢個反而大家都見到啦， 係啦，咁佢呢度就用咗呢個 Palmer 去代替 Christine 啦 ，Palmer 去代替啦，咁其實頭先都講咗佢完全雖然佢有喺 Doctor Strange 度出現過，但其實冇乜關係嘅，只不過係一個 nurse 啦，亦都唔喺紐，後尾先搬去紐約嘅，最初唔喺紐約咁大致上有三個啊 ，Linda Carter 啦，佢啦，同埋另外一個黑人嘅角色啦，都係 share 依個叫 Lightless 嘅咩啊？佢哋嘅責任咧就係、是、專做夜班嘅，係依啲主要嘅客人都係 superhero， 因為佢哋唔方便喺朝頭早報到。 其實呢個你就因為個 Linda Carter 同呢個 Agent Carter 有咩關係嘅？ 冇，都係咁叫， 即 係咁啱 個名嘅啫。 喂，咁 Christine 同原子俠有咩關係啊？都叫 Palmer 喎。 咁 要大交係台喎， 即係入邊單事嘅咁樣啫。OK， 唔係你以為咦？點解會咁樣做咗護士嘅咁樣？係啦。 是啊， 唔關 鍵 嘅。 咁佢哋嘅衫其實都係普通護士衫，但係通常。一件暗紅色嘅袍咧，會披住件。 咁超級英雄入廠就去佢哋度啦。 係啊，係咪呢個完全冇嗰啲嘢？ 係啦，係超級冇啦。都算係嘅 ，Defender 裏面，即係喺啊 Jessica Jones 裏面，佢其實都係咁嘅。 唔係呢班友可能以後有用㗎，所以佢呢度要點解要咁樣硬插入嚟咧？我諗可能佢以後會有關係嘅，有機會。 係咯，咁其實某程度佢亦連翻一啲佢其他嘅嘢做，即係例如大家 share 一個 call name 嘅，佢嗰度有一個角色，呢度有一個角色啦。咁其實佢喺紐約大戰，你都見到一閃過有復仇者塔喺度㗎。 嚇？ 嗯。 哦。OK。 係。凌空影住復仇者塔，嚇未炸㗎，因為未入侵啊嘛，外星人。嗯。 有影到係。好咁啊， 系咁所以佢其實都幾嘗試去，雖然你可以完全當佢一套獨立片，但係佢都幾咩。另外佢嗰個 Eye of 唔係好識讀嗰個字，係 佢條頸鏈啊。 啊，佢唔係佢嗰個西方人嘅個法器啊，佢哋叫 M 嘅嘢啦嚇。嗯嚇、啊，印牌啊，通常亦做嚇咁嘅嘢咧，佢。喺呢度好明顯，佢就應該係時空石嚟嘅 ，time stone 嚟嘅 ，infinite gem 嘅。 我呢度講咗出口㗎，係啊， 係啊， 講咗。 係啊，咁啊，咁所以應該啲人估 infinite war 一定會 infinite war 一定會有佢份啦，一定會揾佢麻煩去搶佢嘅。 呢個已經係講咗口啦，唔使估啊，講咗㗎啦，我上一集都講過。 係。 有出埋， 系一定会找佢麻烦啦、啊，阿 Phil。 唔系，其实佢而家呢度咧，佢都话佢将嗰块嘢摆翻喺嗰个架度嘅，即系话咧佢都冇带身嘅，而家变咗。 一定俾人挞啦，呢啲摆。 系啊，预咗俾人挞嘅。 同埋佢嗰件袍咧，个Liberation 袍咧，咁但系本身系冇，如果漫画度其实冇乜嘢即系型嘅嘢。 系咩？ 吓佢。即係佢有法力，佢其實可以擋嘢嘅，但係主要都係型咁，從來佢都係用整兩個鋼盾嚟擋，你好似冇乜點試過學蝙蝠俠咁揾件袍嚟擋嘢。 唔係，但係嗰件袍自己有意識呢個係噶嘛？ 冇嘅冇嘅，漫畫度冇。 冇嘅咩？ 係依個咧，其實個導演話咧，佢靈感係來自咩咧？阿拉丁神仙啊！ 佢覺得阿拉丁之仙好過癮啦，即幫佢摘花氹公主，所以咦，見蒲如果係咁同佢玩下都幾過癮喎。 你講嗰個版本係迪士尼嘅版本，真係咁嘅啫嘛。 係啊，迪士尼個版本，你唔好唔記得到老細係迪士尼嘅。 咁樣，即係你話漫畫入邊個圓蒲冇失，唔會有意識嘅？ 唔識自己喐嘅。 係咩？ 冇嘅，冇嘅，冇嘅，冇嘅，完全冇嘅、 哦， 只不過係一個守護神器嚟嘅啫。 我咁噶。哦，喂，有冇機會去睇咗呢個無面超人高士啊？ 嚇、啊？我咁樣唔知啊。 啊，唔知啦，好啊，呢個係高士再加呢、這個啊無面超人 Visa 啊嘛。 我新嗰套劇場版係嘛？你話 合埋咪？ 唔止添，有有齊其他幾個添。 咪合埋曬佢啲力量，咪變 Doctor Strange？ 咁。但系揸车我多得 strange， 基本上唔使用车喎。 你再合埋而家新嗰 XA 里变埋 Q 版啫嘛，可以 ，OK。 好，系啊。 咁有冇想再想补充嘅？关于呢个奇异博士，要同大家讲嘅。 咁啊，大致上系咁咯，你都谂唔到有啲咩奇怪嘅嘢咁。所以其实你成个选角咧，都肯定系为续集而咩啦、 啊。 你冇同下集猫魔化，一定会系、会系咁变成有敌，自敌自友咁 嘅。续集咧就暂时冇任何计划嘅。如果你讲续集，但系咧佢会喺人哋啲戏度出，就已经全部即系已经 book 晒期啦，咁咯。 嗯，咁啊，同埋个演员嘅演绎相当好啊。虽然中段我觉得其实有少少闷嘅。 哦、 即係所以我其實都唔好明白嘅，由頭打到尾 ，Batman v Superman 啲人覺得超悶，依套話中段講完全喺度講嘅，竟然啲人冇彈佢悶喎、 啊。佢頭段話你講，後中間邊度有再講啊？中間都係咁。 係係、 啊。頭段。係。即係佢拜師嗰段啊嘛，你講。 哇！到四十幾分鐘都仲係咁講，咁都唔算， 都仲係拜師啊嘛， 少少啦，我都 OK 嘅，我都仲 OK 嘅，你問我就 係 咯， 全部戲都係130分鐘，三十一段喺度係咁講，同埋係佢有幾 asshole 嘅喎， 哦，咪退115係啊，冇啊，但係總之 Marvel 出品又唔會睇到個缺點啦，啲人又， 仲有睇啲優 點。都系， 唔系主要系因为你揾咗个咩人去演啊？咁你有个你好中意演嘅人，我你都系行啊，企定讲定影幅硬照都正噶嘛？你明啊？ 哦，咁佢呢度演绎明显比之前沙出再好啲嘅， 好多 吓吓吓，呢度最主要就系演员 识下， 啲演员做得相当好呢套吓， 都系嘅。即係同埋呢套戲個真正女主角其實唔係個護士，係阿 Asun Wan 啊嘛，其實 係 係。 啊，仲有另外就係呢度睇到嘛，即係嗱，即係啲人始終係中意呢類咁嘅英雄片熱熱鬧鬧，唔中意 DC 咁玩到咁黑暗咁 high 嘅。 唔係，即係嗰個博士咧就好串，但係咧佢又傻傻地咁嘅，即係嗰啲嘢啲魔法又唔係好靈強嘅咁。即係其實呢啲咧係 有 動漫嘅元素， 完全係重複翻 Iron Man 第一集嘅 Tony Stark 嘅。 唔係咁，就算 呢個冇咩傻啫， 就算都係咁都好啦。呢、這個其實係啲好動漫嘅元素嚟嘅。你睇而家你睇啲動漫咧，好多時都係哇個人就講到超勁，但係咧佢傻嘅喎。 啲人中意呢啲 啊！而家啲人中意呢啲，而家啲人中意呢啲。 系啊系啊系啊！ 唔中意啲好即 系。所以你睇翻言外之話啦，咁啊睇翻而家 Superhero 個 Superman 咧，你睇翻網上嘅反應勁中意個月，中意個 Henry Mel 個。 哦，梗係啦。 好多。 佢其實似翻啊！ 啲人講佢即係 Superman 啊，同埋 Clark Kent 個嗰度連 Clark Kent 都係精明嘅，依度 Clark Kent 真係傻下傻下嘅，無端要撞啲人哋啲嘢啊咁嘅。 唔係，你話佢呢個電視版嗰個超人就似翻啊基斯同阿里夫咁，係成塊牙膏廣告咁洗棚牙噶嘛？ 係啊，完全連漫畫都係漫畫，而家翻舊超人翻嚟咧，啲人係脹腳好多嘅，因為真係唔中意分52個超人一日都喺黑口黑面。 係，即係而家又賣 高廣告，唔係死老豆咁喺度喊苦喊苦，即係皺曬眉頭就黑口黑面噶啦。 即係其實佢哋又鍾意翻嗰個年代啲蝙蝠俠出嚟都笑住出嚟嘅， 唔係而家劇過咗個咩啊？又過咗個世，即係佢本身中間嗰個 暗暗暗暗暗 面咯，又過 了。點解 DC 俾人睇咁多？其實你造型方，你主角嘅定位方面都已經好大問題，啲人已經唔再中意八九十年代嗰啲佢 Bang Series 嗰啲 Anti Hero 一日死老豆咁嘅樣嗰種樣啦，中意翻啲正常少少嘅人啊。 點講呢，即係而家呢其實佢會返去變返好以前嗰啲好漫畫好卡通嗰啲，你睇佢啲衫啊啲全部都係，咁但係你 DC 呢仲遲咗啊，即係佢嗰個 trend 呢捉得 遲咗十年囉， 捉得慢咗，佢追唔上。 你 Marvel 其實你睇一路進化都係越嚟越超人衫㗎，之前都刻意搞到好 practical 好正常衫㗎，你而家會變返由皮褸變返扯布呢，你黑寡婦件衫。 唔係，因為佢接受咗咧，佢又冇所謂噶。你蜘蛛俠直情真係著翻件蜘蛛俠嗰啲布衫，喂，唔係好多人仲覺得咁靚啲，係咯，咁靚啲。 喂，我真係覺得咁樣靚過乜個 condom 紋身喎。 就係，哇！咁嗰個都係嗰個 OK 嘅，不過即係其實我哋中意睇嘅超級英雄係著翻件正常衫嘅超級英雄 咯。嚇！你而家呢個超人咁，喂，而全部通翻正常超人嗰啲天藍色啊。個紅色好低嘅紅色啊，咁好過全部變曬暗黑色嘅咁。 你嗰個電視版超人最唔好就係嗰個披肩個位無端端變咗個斜膊位，咁唔知點樣黐喺度，我唔鍾意嗰個位啊，嗰位啊。 嗰個其實佢又唔可能真係唔想太似嘅。係 啦係啦。同埋有時嗰個衫領呢，有時有一指時嘅，有時搲得滯嘅，墮咗落去嘅。 係啦。咁你始終電視製作冇面積，但佢起碼佢個衫係正常啲，唔會你使唔使搞到連件衫你啲 pattern 都有個鑽石型喺度咁無聊啫？ 即係其實觀眾係鍾意睇返漫畫錄囉，咁同埋鍾意返啲英雄係正常囉，即係唔好係啦，即係又唔一定要賣牙膏廣告咁四萬五口，但係即係都真係唔需要 好 鬥咁嘅，即係 喂，你始終 好悶呀、啊、好悶呀、啊。 喂，同埋電視嘅出發點都想老有涵義嘅，你電影版好似趕住細路嘅，你邊度啱細路睇呀，電視嗰陣已經唔見。 但係而家啲細路去到三十幾四十就係細路嘛。 唔係，其實好 好好奇 佢哋睇。 咁所以唔係都唔鍾意你搞到 Superman 成個黑掹掹囉。你一係好似正義聯盟嗰個造型咁就發全黑好過啦。 唔係，你冇問嗰啲觀眾佢係咩諗法，佢哋話係鍾意睇嘢睇嚟開心啊，唔係睇嚟唔開心啊。 係而家最鍾意係為娛樂嘛，要 睇嚟開心。唔係，即係我唔理你，如果你黑面黑得我開心都得嘅。但你佢難啲啦，呢個咪啲難少少啊！你通常都係啊，佢好分㗎喎，嗰個超人好係佢係咩啲，但係佢又好抵死㗎喎，咁你好分，咁佢咪開心囉，佢聊到佢開心㗎嘛 ，Marvel 就係囉，咪就係咁。 不過佢今次多得星就玩好多好視覺效果上當算係好成功㗎嚟，佢表達個 multiverse 或者嗰個所謂 dark dimension 呢做得相當好嘅。俾啲矮人又進咗步一次嘅，其實大家都係講緊個佢哋叫個所謂 condom round 嘅， 唔係同矮人比啊，係同緊呢個咩潛行空間嗰啲比啊。 嗯，係。 即係你嗰啲玩嗰啲 做得相當， 佢 係 做好靚。 即係啲異變嗰樣嘢，成日做得真係好靚，呢個係值得讚嘅地方。 即係馬仔想講， 唔係睇我，因為 DC 受咗佢嗰個即係近視啊。Christian Bale 嗰個 Batman 嗰個影響 啊，唔係，但係嗰個已經好多年前嘅啦嘛。 係啊，所以咪話過咗佢遲咗十年咯，即係佢嗰個 Batman 攬攬面成日死老豆咁樣，佢嗰個啲人中意係十年前啊嘛。 唔係，其實你 要贏，但問題係要睇邊個做。但係 Henry Melody 真係麻麻做得。 唔係你睇下嗰個嚟緊嗰套 Power Ranger 啊，仲喺度捉緊呢啲咁嘅著甲啊。大佬，而家都唔興著甲啦，佢而家先嚟著甲，而家係黑炮啊，反而似翻 Power Ranger 啊，大佬。 係仲佢仲要著甲得嚟，其實係好超重甲嗰啲喎，唔係講緊 Pacific Wing 啊之類或者Iron Man 嗰種喎，佢超重甲，哇大佬你使唔使啊？ 唔係啊，我哋諗重甲都係阿 B Fighter 啊卡邦嘅啫，哇佢唔止啊大佬。 係佢直頭啊， 嗰套衫你畫出嚟，可能咧你真人將好兜結嘅喎。 即係其實我哋都係中意睇翻你咪整翻好似授權戰隊啊！你嗰陣嗰啲切得滯，你咪整黑炮咁咯。咁我覺得好靚。 唔係佢其實整翻啲文，我都已經夠啦。係 啊， 黑炮咪成個授權戰隊嗰啲咁咯。 係啦，黑炮超級。 喂， 同佢變咗靚仔版啦，然之後 係完全同 DC 犯同一樣錯誤。啲英雄衫搞到複雜到哇！你某程度啲人睇英雄片。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想過癮下，你後面去扮下，扮好你搞咩啊？ 係你嗰件著唔到。 喂，你啲廠商做唔到，全所有個成個 pattern 有個 S 印，搞咩嘢？ 喂，唔係嗰幾個唔得，但係自殺特工嗰啲得啊！我見到佢出咗啲Halloween 嘅衫咧，意思即係佢係戲服。 就算香港都係好多人扮 Harry Quinn 啊！ 唔係啊！我見過一件小丑嗰件褸啊，好似啊做得，即係佢其實係家己做，但係整到好似鱷魚皮咁，好鬼靚！我想買啫嘛，大佬真係。即係我 咁呢啲真係做到嘛？自殺特工嗰啲衫係正常少少咁，唔係怪到無倫嘅嘛。 唔係佢嗰件褸其實真係俾你著㗎，唔係俾你 Halloween 㗎。 你睇翻娛樂版哇，好多明星女明星都喺度扮 Harry Quinn 嚟。 唔係，總言之，自殺特工係反而，我覺得佢嘅美術嗰啲衫、啲服裝嗰啲啊，反而成功。 冇錯，係。係造型啊！ 但係佢道戲雖然已經係急劇咁轉彎，加翻啲笑料，都係太沉重、太黑。 唔係啊，其實佢有人話可能佢唔好轉好啲嘅，反而調翻轉。 其實我 覺得其實你好明顯睇到套戲係唔係好協和㗎。好唔 做佢剪片有問題啊！真係我 D C 而家前線剪到咁嘅套套都， 因為佢自對自己冇信心啊，成日改啊。 喂，同埋如果睇翻三個鐘頭版嗰個 Batman v Superman， 好多完全交代曬，包括阿蘭迪斯人、亞馬遜人同埋人類嘅聯盟去打得快啲。 哦， 你會知發生緊咩事？無端端有幾個咁嘅嘢喺度㗎？ 唔係，即係最主要 先有 Lulu 識用嗰啲嘢㗎，然後天風。交俾佢嘅， 趁街嗰陣時候，佢班友就剪到爛大，又唔知點解 DC 嗰啲戲佢而家。 最你睇翻佢好幾個剪咗，都係 key 嘅，最 key 嘅，最重要嘅嘢嚟。 你話邊個交 俾我？我嗰幾個鏡頭真係唔知做咩喎。 你話邊個交俾佢嘅話？你話邊個交俾阿 Les Luthor 嗰陣聽唔到你搭曬聲，你講咩？ Thunderwolf 即係正義聯盟裏面嘅大奸角，搭曬嘅 頭馬。 舅父或者大佬啦， 你讲有个牛角咁嗰个嘢， 系旧版嘅佢舅父，而家就系佢细佬啦吓，咁大佬 喺边度交佢嘅？喺嗰只船嗰个记忆度， 喺个船嗰度咪有只嘢递个盒俾佢咯， 即系 cut 咗噶嘛嗰段， 咁所以佢先知道咩木魔由天上嚟啊咁呢啲嘢嘛 ，cut 系啊嗰个 cut 咗系，我见到 delete 先有。 是啊，你全部好多是最重要的嘢，包括初头迪斯人同亚马逊人，仲有人类嘅王喺度埋嗰嘢，呢啲其实都系解释成套戏一路做紧乜嘢，佢竟然剪晒呢啲去，所以啲人咪睇到佢做咩一头雾水啊。 咁、okay. 其实神奇女 咁系发现 DC 剪片嗰度真系嗰班有底炒。 神奇女俠咧嚟紧嗰套神就可能会好少少嘅， 唔系起码佢哋应该知衰咗乜嘢噶啦，唔会搞到成套片碎晒都唔知做乜。 嗱，我哋其实都 呢度打一段，嗰度打一段， 新啲嘅话头啦，神奇女侠系啊，咁啊，使唔使讲埋一下啫？ 哦，系啊，讲神奇女侠话头啊， 系 咁啊，我见到系，佢哋一啲点解好似啲？軍隊入侵佢哋個島，好似佢哋都好似俾軍隊去打。 係依個位置本來有個 barrier 圍住嘅，咁原著咧就講意外地啊 ，Steve Charles 就闖入去啦。佢依度就唔止嘅，連一啲應該係德軍定奧地利軍嘅都闖埋入去。 有得同佢打咁嘅，好似我感覺上。 係佢入侵咗，所以。所以第一次面對現代人是什麼一回事嘛。 咁有條女咪中咗槍嘅嗰度你見到係咪開頭撲埋嗰度。 係囉撲埋好似佢都會俾佢打到嘅俾佢槍射 咗。 射傷。 佢隻眼擋咗個人擋唔到嘅大佬。 係囉呢度好似 佢 正常咁佢哋啲人好似。 佢就係比正常人復原得快啲即係中槍唔會死㗎喎。唔會中槍㗎喎。 唔係佢擋係要搵隻鴨擋佢唔係個人硬要擋送佢。 係係。 佢 唔係唔會中槍，不過佢中槍冇人類咁大鑊㗎喎。即係佢可以 嗰個 連 針 子彈都衝返出嚟好快咁復原，即係當然你中得槍多都會死嘅。 唔係即係佢大力啫，但係佢唔係硬嘅。 嗱佢其實 Wolverine 嗰隻就迅速復原能力啫。佢唔係硬到 Wolverine 都唔怕俾槍射㗎，但係佢係迅速復原㗎，佢唔係唔受傷㗎。 係咁喺個片即係呢個預告見到好似啲打鬥有好多慢鏡咁囉。 嗯嗯嗯。 咁係 到呢個其實避咗有啲人俾人睇清楚啲特技演員嘅身手啦。 唔係一有時近時有啲戲呢佢打嗰時快仔呢啲人投訴睇唔到佢做乜㗎。 因為其實佢應該係表現神奇到出手人係好快好似將佢神奇到個速度係可以緊緊似於閃電俠嘅啫，佢可以追完全追到啦。 緊似於閃電俠，我打咗閃就快過超人㗎喎大佬。 睇你邊個閃電俠啦，佢快過啱啱出場即係 佢。即係其實佢有超人嘅速度啦，總之其實 嗰個係只係音速先嘛，佢係可以跑到音速嘅。 唔係其實神嘅不嬲都要可以同超人打㗎啦。 但係佢速度唔 嗱我講卡通 好快咁。 我講卡通㗎。 咁佢應該表現佢一嘢 KO 好多邊啦。 呢度可能唔係最終佢都唔識飛嘅而家個真人版。 係呢度唔識飛囉。咁但係。 係佢未識飛 啲格鬥能力就好似好過超人囉如果呢個真人版就。 咁梗係啦超人都唔 識。不嬲都係喎超人完全唔識格鬥㗎因為佢冇咁嘅需要都打唔到佢打你幾痛佢使乜格鬥啫。 咁同埋呢度佢好鍾意揸架撐嘅呢度就個真人版。 係你漫畫或者之前 Linda Carter 嗰個版本其實都好少用武器。 係啊，即係而家呢個版本就似翻個女戰士咁嚟 sell 啦，咁但係似乎啲人都幾 buy， 係啊，都幾型嘅。咁同埋咧，成件 嚇，雖然佢個起碼佢呢度件衫都係紅色嘅，唔係嗰個咁 係啦，講埋先， 變咗灰色， 喺度講埋先。係，佢雖然成個路線咧都係有啲美國隊長，即係佢呢個唔止二戰啦，仲一戰啦，一般人應該係唔中意嘅，但係咧一換咗條女啊，係，咁成件事唔同咗啦。咁同埋佢係老咗肉㗎嘛。啊雖然佢都 係 成支美國旗著上身基本上有咩唔同一樣同美國隊長因為佢係女啊爭好遠啦係咪呢件事已經。咁同埋佢呢個一戰時代嘅成日立呢佢冇咁cool 㗎。好似女仔啲㗎佢成啲行為係。好得意咁嘅你話佢見到啲嘢好好奇㗎。咁即係似返早期嘅成日立嗰啲電視呢。 係個預告片最尾係著嗰啲裙嘅話著呢啲裙點樣打嘛。 咁佢有一個踢㗎嗰啲。咁好多都反而呢呢套會可能我覺得有返啲笑位啊喺呢個 DC 入面嚟講。 冇咁沉重咁囉感覺上好似啊。 即係佢有沉 開頭就應該。 有沉重嘅事。 佢起碼冇大規模殺人啊呢啲咁嘅即係咁沉重。當然佢裏面應該都講。 佢應該沉重㗎但係佢係沉重有沉重嘅時候但係佢亦都係間接有返啲即係得意。咁其實你 Marvel 就係咁㗎嘛。Marvel 唔沉 重。慢慢咁樣我 話唔好。我依度連多得相對沉重都要玩下笑料例如玩下 Beyonce 嘅歌阿王喺度聽咁啦話唔知係邊個。 係呀一變個盾出嚟變完又冇咗電咁個樣子即係仲熬下佢咁嗰啲咁。喂即係佢係好多位即係引下你即係有啲幽默。 但係即係幾同埋幾初出茅廬少女 feel 咁即係雖然唔係少女一個演員。 佢做翻似個一個變身少女咁樣，或者佢個路線有啲似，係 啦，係啦， 今次呢個版本，咁都好期待啊！咁啊，我好想睇啊呢一套 ，OK， 咁啊唔知大家 係最緊要係條女睇得我啫， 嗱呢個重點啦，當然 係啊， 係啊，佢都同阿 Linda Carter 一齊被委任榮譽嘅聯合國婦權嘅大師啦 是咩？哦，真係。 婦女權益第一。 哦。 係啊。 就係因為佢哋造成咗 兩。兩代神，唔係俾人話兩代神奇女俠一齊咯。 哦，犀利犀利。係啦，咁就睇下啦。咁呢個就 OK。嗱，咁啊，後面仲有冇啲咩美國料啊？啲嘢講埋佢啦，因為我哋要埋尾講佢啲嘢。 咁啊，冇乜啦，即係都大笑。啊不過，出埋Supergirl 嗰度出埋。Miss Marvel 人啦，咁啊，仲要另外就 亦都出埋喺正義同埋卡通出玩過嘅一集嘅故事啦，就係、是、外星人鬥獸場啦。咁啊，當然嗰度全女人鬥獸場啦。咁但係呢度就變咗唔同嘅外星人去打啦。咁啊，喺衣櫃咧就中段會玩 crossover 啦。咁啊，第七至八集就會同 Fast Crossover 先啦。 嗯， 不過就好搞嘢，會係全音樂嘅。 音樂劇又玩。 係啊，中段就會全部一齊 crossover 啦，就應該就係會以其中一個 DC 嘅 crossover 故事 Invasion 嚟做藍本啦，即係一大堆外星人入侵地球，咁地球嘅英雄要聯合啦，包括 Legend of Superhero 啊，咁仲要 Barry Allen 打開個 portal 請 Supergirl 嚟幫手，佢冇 Happy Hit 啊。 哦，咁樣 對待外星男隊咁強嘅嘢，佢哋都現行嘅人手之中，基本上都好少兒科嘅。佢啲超能力除咗閃電俠之外， 唔係咁，佢唔叫埋阿超人嚟幫手？ 我諗合約問題啩，冇簽咗咁多集啩，佢、嗯、 即係但係超人本身而家變咗嘅嗰個版本嘅超人係喺Supergirl 入邊噶嘛？ 系咁，但系呢度讲佢未来应该会出现超人同埋其他英雄噶嘛？即系头先之前都讲过啊，你绿灯侠个弟夫都出现咁，仲要摆大量绿灯侠嘅彩蛋喺度，例如佢去 visit 佢去探访个已经系例如上一季佢个结局嗰度有个飞空置嘅飞机厂，咁其实咪绿灯侠做嘢嘅地方。 即係佢想成個正義聯盟都喺翻度啊！遲啲啊， 佢都話明個 Randall Savage 佢嗰度個阿 Hunter 都話過佢見過 Man of Steel 同 Dark Knight 死陣亡，咁應該佢將來有機會有佢做嘢。只不過 DC 一路都黑制，唔想踩埋咁，但係嗰度都破咗界喎。 OK， 好，咁啊睇下啦，係咯，睇下點啦。咁另外咧，呢、這個嘅Age of Steel 係咪有做咗解釋咗啊？呢個嘅阿邊個 Ghost Rider 啦，佢見到Nicolas Cage 個版本嘅 Ghost Rider 出現啦，當然演員冇啦，那個 Ghost Rider 有佢受傷嘅時候掂咗佢一下啦，跟住佢得到 Ghost Rider 嘅力量。 咁 但係其實冇正式交代嘅，唔一定嘅，因為佢掂完承受咗 Ghost Rider 嘅力量，冇佢自己都唔知嘅。 咁即係個樣就淨係啊 Nicolas Cage 嗰個樣啊，即係皮褸跟住即係著火骷髏骨。 係 Exactly 係嗰個，真係骷髏頭樣咯。 你嗰個 你依個嚴格嚟講唔係骷髏頭嚟，咁咩嚟嘅？ 機械人咁喎， 呢個面罩嚟喎，咁我就覺 得。嗱，佢個因為佢之前都講過啊 ，Deadman 呢隻 Ghost Rider 個造型其實都係咁，佢仲要如果漫畫度佢唔係成個頭著火嘅。 哦， 佢就中間同後面有啲火突噴出嚟嘅。 哦，即係你需要真係 佢唔係咁 切面咁樣嘅，有啲火噴出嚟。哦， 係你當 Firestorm 咁係中間有啲火飆出嚟嘅啫。佢唔係 Ghost Rider 咁成個著火，佢依度已經算係改到似啲嘅啦。 咁樣嘅，好嘅。 嗯。 嗱，咁嗰今日禮拜嗰套啊 ，Trolls 嗰套咩魔法嗰套嘢啊，阿韓永有冇睇過嘅？ 冇。 咁、哦、但係呢個絕對唔係椰菜娃娃啦，係咪？因為我見坊間啲人呢以為呢就係椰菜娃娃嚟嘅。魔法精靈係 啊。 你不如當佢小姐藍精靈似啲喎。 唔係，我驚佢認錯以為係天使得得 B 啊。 條天線咁長啊。 好求其嘅大佬一隻人真係。 喂，但係天線得得 B 真人比例喎，一等身大喎。 咁佢卡通佢呢啲電腦卡通佢鍾意點整都得㗎啦，係啦。即係點會認錯係椰菜娃娃，嗰啲勾曬頭椰菜娃娃係咁樣。 嘩，椰菜娃娃你幾時見五顏六色㗎？ 但佢唔係乜樣㗎囉，總之係囉，椰菜娃娃邊係咁樣㗎？好似你頭髮好似啲冷咁㗎嘛，係咪？ 係完全唔同嗰樣嘢。 即係總之唔係咁啦，呢啲好似係嗰啲直髮咁樣，係啲直啲頭髮咁㗎嘛，即係喺個膠公仔度生出嚟㗎嘛。 好似印象中其實都之前有啲類似咁嘅交通仔嘅，例如有隻黑人嗰又唔知咩啦， 就係呢隻嘢嚟嘅咯， 啲頭髮豎起曬， 就係呢隻嘢嚟嘅咯。個交通仔嗰個有隻頭髮，咪就係呢隻嘢嚟 嘅 咯。 唔係唔係呢隻嘢話類似嘅造型，其比椰菜娃娃更似呢隻嘢嘅造型。其實之前都有啲嘅，但係真係諗唔出嗰啲咩。 椰菜娃娃係布公仔嚟噶嘛？ 係完全唔似嘅，其實亦都唔係五顏六色嘅。 邊度會認得錯？真係拗曬頭，啲人係咁話呢隻椰菜娃娃嚇。香港嘅朋友真係差不多。 喂，嗰個冬菇頭同呢個爭好遠喎。 唔係你認錯 Annabelle 唔出奇。 喂，但系你话即系撇开啲头发唔讲，其实佢好难证明嘅样。 哦，你讲卡通咗个里边系，卡通入边系， 系 系咯，卡通系咯，但系个胶公仔唔难证明嘅，跟住好衰个样。 胶公仔唔想睇啊！即系反胃嘅，见到个样。 哎呀，死鱼眼咁好核突嘅。 系啊，好核突就咁，但系 嗰时好多人中意啊，嗰时好中意啊啲人，我唔知点解啲人会中咗，我见到憎佢哋啊， 好难讲，真系唔知。 唉，所以真系啲人中意食屎冇办法啊。OK 啊，好，仲有冇？ 系咁多啊？咁你话地平雪咁奇怪，啲人信，咁点解冇人中意呢啲咁怪、咁核突嘅？ 咁你但丁到，你有冇嘢想补两句啊？但丁神谷嗰啲嘢有冇啊？或者 西 有冇嘢想補兩句？ 咁啊，主要其實都係咩啫？但丁神谷你都係講緊地獄篇啫，其他嗰兩篇冇人有興趣嘅，見到上帝就天堂篇見上帝，Inferno 篇就講煉獄篇啦，即係。但佢呢度又唔係煉，佢呢度叫 Inferno， 佢又唔係講緊煉獄篇嘅嘢喎。 煉獄係另一章嚟嘅，呢個地獄篇，有地獄篇、煉獄篇同埋天堂嘅。 啊，煉獄篇佢其實講緊個神曲裏面係講緊 redemption 啦，即係點樣去贖個七原罪啊？ 唉，嗰啲唔冇興趣，好多嘢即係改編啲 game 咧，全部都玩 Inferno。咁你有冇嘢想講下嘅？關於呢個樣嘢嘅，或者達文西密碼嘅一系列嘅嘢，有冇嘢想？ 冇乜，但係其實呢套相對係幾套之中算比較悶嘅。 哦，你都睇咗啦？ 冇睇，睇頭睇尾啦，老實講。 Okay, 我唔中意咯。 咁大家都知唔會係睇緊原裝啦，睇頭睇尾嘅。 唔係，咁總之係咁啦，係啦。其實我 comment 開始陣講咗，唔重複啦，咁就係啦，就唔好當達文西密碼睇還可以，你當達文西密碼呢就做得甩曬。 其實係好唔同㗎，達文西密碼其實佢每樣嘢其實都係搵緊起碼係相關嘅，甚至第二套其實嗰個謎其實都係有關係嘅，同 係都有關係 嘅。驚是魔鬼吓，咁但係呢套我又真係唔好覺得有啲咩關係。 呢套我就玩個字謎又係玩乜都得囉，你玩份報紙又得，玩本龍虎炮都得㗎，所以其實冇乜。 佢純粹係猜謎語，因為唔同，佢唔係嗰個謎語俾個線索你㗎嘛。 唔係嗰個字謎，唔係個古物留低咗，唔關事，係有人借個古物留低個字謎俾你啫。 係囉。 係啦，所以我借本龍虎炮都得。 完全唔係玩。係囉，完全唔係玩緊嗰樣嘢，咁我覺得唔知原著係咪啲。咁 你可以拍套香港版啊，龍虎炮密碼。咁你個密碼就係、是、哇發現呢，原來個字迷呢就收埋咗某一期嘅龍虎炮，咁就要走落去啲二手鋪抄返嗰期啦。哇，但係嗰本咁同返啲紙呢已黐住曬，大家自己想象點樣會黐住啦。咁要諗辦法點樣搣返去，但係又唔會整爛啲紙呢。哇，係咪精彩呢？ 哦，咁都得嘅。 根本同呢套戲有咩分別啫？即係其實你換咗個哦，即係嗰個東西做本龍虎炮係一樣㗎咋。 係。个神曲只不过系借题发挥啊，系咪神曲唔重要嘅？ 咪系咯，系任何嘢都得，咁你咪冇意思咯。你唔同话达文西本身，达文西呢个人真系喺佢嘅画作入边留低咗啲线索，即系我嗰个古仔入边留低线索啊嘛。 系 佢话俾你听呢个耶稣后人嘅秘密啊嘛。咁你成件事一路做到尾，原来一路同佢一齐查嗰个女仔就系耶稣后人咯。咪其实佢系食得 OK， 如果讲故事系 OK， 但系同埋呢条桥最正就系唔系佢作噶嘛。是佢抄一本叫《聖杯與聖血》嘅書，告過佢啦，就是嗰本書直情。咁所以點解佢嗰啲嘢考究得好似好啲呢？就因為佢都唔係佢考究返嚟嘅，佢都係攞咗人哋呢個理論去玩㗎嘛。咁但係呢個呢就根本冇基於任何呢啲任何嘢啦，佢只係作一個新嘅三日前先報落嚟嘅一個迷局，係咪？ 就借呢個但丁神功去解字迷，就係咁啫。咁呢成件事，喂， 係啊，呢啲其實金田一啊、加里略都不斷喺度做緊呢啲嘢。 冇錯，你侮辱咗金田一同加里略啦，將佢好啲。金田一同加里略，連柯南都唔會咁低能啊！我就頭先講啊，係啊，林峰啊嘅談情說案嘅 level 啫。 OK， 係啊， 咁都可以咁講嘅， 嘥鬼曬啦！喂，嗱，咁啊，講完呢啲咁嘅美國嘢啦，喂。喂，咁唔係喎，咁韓永都好似想講下，係咪講完啊？有冇補充先？嗱，買馬仔咪補充先，冇去轉。 冇啊！ 冇啊！你轉落去講下啲電視嘢先，因為差啲忘記咗。一陣先講高達，因為高達咧，我哋一陣會講翻嗰個頭唔係頭七啊，頭十就呢、是、個嘅 Origin 嘅第四章，係咪 啊？係啊，係啊， 係啦。咁啊，一陣先講嗰個啦，係咪一陣先講啊？ 係一陣先講 啊。定係而家講埋先，再講電視啊？ 嚇！你想啊？你？ 因為我 而家講啊， 你話大輪嘅喎，呢、這個高達係咁已講下啫。 哦，好啊，咪而家講啊。 係咯，當預告片嚟講埋啦，頭先講咗成啦，講埋呢個就講下啲電視啦，好嘛？ 好 啊，好。 點 啊？講下講下。 密碼仔講。咪開頭咪講阿加曼咪日喺度，好似英雄咁樣啊嘛，遊行咯，唔係係咪遊行啊？ 咪即係佢哋上一集就打贏咗個 軍營啊嘛， 咁佢哋咪喺度啊歡呼啊咁樣，咁呢個聯邦軍嘅友咪喺度嘈啦開會，有冇搞錯啊？佢哋咁樣竟然仲唔 要交人出嚟啊嘛？話 係啦，冇錯啦。 跟住跟住阿湯金咪走入嚟，跟住之後咪話會同佢哋即係點啊？會俾翻即係點講咧？即係會識做啊，但係要佢哋聯邦軍撤出佢呢個地方啊。 總之呢佢就同個即係個加曼就講到佢好似你做得好好，但其實佢轉頭呢就鬧阿湯爾剛嘅，我點睇住個細佬嘅咁樣。 啊、但係湯爾剛同條女求婚喎。 唉嗰度更加無聊嗰度。 係唔知有冇聽求婚 嘅。唔知點解。唔知點解。 跟住阿馬莎話落地球嘛要。 佢話想試下揸呢個機動戰士，咁落咗地球做地盤佬走咗去。 系啊，佢话如果话回翻即系翻翻嚟嗰阵时要揸机动战士啊嘛，同阿汤宇讲话。 系啦，咁 即系落到去，跟住另外一边又有赌场开咗咁样，跟住有个哦系我唔知咩人啦、啊，咁都系有钱佬定咩咁啊，可以老笠咗条女啊嘛，跟住哦嗱嗱嚟嘅。 系啦，就同佢帮佢做赌性咁样嘅一啲。 啱啱去到赌场见到佢啊嘛，跟住谂住叫佢 睇穿 色中啊嘛，叫佢。 冇错啦，就啱做嗰度 嘢。系啦。 我恐怖佢出個字幕係都要賭性㗎喇。 賭霸喎應該女人。 霸字彈啦冇理佢呢。係喇三媽六大㗎嘛嗰啲呀大佬。咁冇 啦 咁多㗎啫。咁 ,ok, 起碼呢十分鐘就冇水分。因為以往嗰十分鐘穩定㗎有時影返上一集都試過啦影好多啊。 系， 无谓嘢啦。 呢个起码全部都新嘢。 系呢个新嘢，同埋啲嘢都 OK solid 嘅，系啦。咁啊，叫做引起你啊，咁要睇下呢一集咁啊，但系见到马生个样咁 young 咧，第时遇到将会出场嗰班即系阿坦姆兰班船员，即系情何以堪啦？班个样老到阿叔咁嘅样，大佬。 啊，点解阿宝个样仲老过佢？咁高达十六岁嗰阵时， 老过马沙个样。点解会咁嘅？ 系啦， 十六岁少年啊，养成个阿叔咁，点解会咁？ 咁未知阿叔嘅，起码系个样起码廿 岁。有啲人襟老啲啫，有啲人早熟啲，有啲人襟老啲啫。 唔系啊， 最佳解释。 佢而家系好似啲演员咧老咗，继续做翻嗰个角色咁啊嘛，佢想做到效果系嘛？ 系咯，扮翻细个啊嘛。 啊，系咪咁？ 都可以嘅。 唉、哎，我唔知啦。咁咧，咁啊，仲有一个消息就系话咧，就原来未完噶喎。你冇以为呢集完咯，咁啊嚟紧咧就会继续有呢个嘅老母篇啊， 系 老母篇啊，即系一个战役嘅名嚟噶，呢个战役叫老母战役。 个雷比尔将军病 系啦， 倒笠嗰度啊， 俾阿黑色三年 系啦， 将来嗰个战役啊，就系咁啦。咁啊，但系佢会做埋，啲人话吓，咁啊，即系一路做落去，咁啊唔知啦，会唔会一路做落去啊？系咯，做到真系高。 咁但系呢度又唔见得有咩 impact 喎，佢不嬲都有机动战士噶啦，咁 唔系最好笑又咩老母战第一次打嘅，咪话系 MS 嗰啲咩咁样，跟住但系点解已经 见 佢系咯？点解佢揸晒啲旧渣股啊嗰啲咁嘅，同啲试验型嗰啲雷射大炮打晒噶 咯 已经。 因为呢个 Origin 版本啊嘛，改咗啦成个 Origin。 系咯， 系咯。 Origin 完全齊曬喎，啲測試版雷石太白狠曬度。 其實老母戰役咧係第一次係 MS 對艦隊， 係 係 係啦。咁佢都冇錯嘅，佢呢度都啱。 咁佢依度影嗰啲都 MS 對艦隊啦，啲舊款揸鼓都衝埋去開炮啦。 係佢個運輸嗰只艦都俾佢射爆喎。 係啊，咁有咩關係咧？ 冇乜關係嘅 ，OK。 系咯，咁点会第一次咧？点会见识到 MS 有几劲要联邦军发展 MS 咧？ 哦，唔系啊， 已经有 MS 有联邦军嘅。 咁个版本一早已经有啦，系联邦有先啫嘛。咁佢咪改咗咯？咪就系已经改咗啦。 系咯， 系啊，除咗只高达未整好之外，联邦军有齐啊啲嘢。 争只高达咪？系啲吉姆同铁球都未有嘅，争少少啦。 吓、啊，哦，所以知道几重要就大量发展咗铁球出嚟啦。 佢最终目的都系想整铁球，其实系高达。 哦，系啊，因为系咯，因为啲雷射大炮咁快俾你杀晒啊，贵啊嘛，咁啊整啲铁球因为平啲啊，反正都系爆啊。 高达系个过程生产出嚟嘅一啲副产品嚟嘅啫，其实。 系唔知啊，吊住嚟做嘅，好似我觉得。 啊，提起高达，啲人好搞笑咁话，喂，歼二十嘅设计师系咪高达迷？ 又讲歼二十，大佬，点解咧？点解系高达？ 同联邦军啲战机你觉唔觉得似咧吓？佢哋成日话唔系抄咁，但系其实都几似。 似咩？点解？即接埋一嚿啊嘛？你意思似嗰样嘢？ 唔系，咪前边有鸭翼，后边咁后，跟住有两个定风翼喺后边。 又识得空中解体。联邦军嗰啲空中解体呢样嘢嘛？系咪？你话似系似？ 系。咁啊，依个未试到嘅性能啦，唔知会唔会啦？ 高达系可以空中突然间解体噶嘛？可以合体去解體。支箭机咪可以咯， 从中间跌出嚟咯， 唔系佢嗰个有个 term 叫煲欧啊， 嗯，都系 粗口嚟噶，系佢日文系佢分， 唔系讲紧高达，讲紧联邦军自己啲战斗机嘅， 唔系哦咁样，唔系嗰啲咪有核战机嘅原型系咯，都系会解体， 系咁，但系佢前边有个定风翼咁嗰只咯，嗯， 咁样好， 系咯， 希望啊有 MS 啊迟啲 OK。 所以大家，所以中国网民攞嚟讲笑话，哇！你话抄 F2， 抄 F22， 不如话抄呢只似啲啦。 咁啊，马仔快啲讲埋啦。咁啊，高达有冇嘢想讲？ 高达，冇啊，咪睇咯。但系唔知系好核突喎，佢整啲嘢，我觉得佢而家。 你讲嗰啲雷射大炮， 系啊，佢唔知三隻手指定咩啊，好核突。 佢 小儿麻痹咁喎，我见到佢好似。 佢有啲冇手添啊，系个好似坦克咁嘅炮嚟噶，即系嗰个手。 啊，有几隻系 咩火力试验型嗰啲啊，咪橙色嘅有啲，有高达角噶。 个膊头有两碌啊，但佢有一隻系只右手系直情好似坦克咁噶。 系 咯，系好核突啊！嗰扎咁嘅 Origin 嗰扎咁嘅嘢。 最好笑是他的样子改到变了跟雷射大炮一样，但是小儿麻痹的。 是啊，个身好肥，但是手小儿麻痹。 是啊。 是 啊。不知道好啊，但是他我不如你一是就没这样的样子，他要这样的样子，只手的位置就可 以了。 不其实整个 Origin 的设计都挺怪的，你说试验型高达无端没了眼都很奇怪啦。 我试验型高达那他试验紧吉姆嘛，跟住冇眼啦。 唔系，其实佢呢个全部，我觉得系嗰只即系佢啲旧渣股做翻正常样嗰啲咧，加翻啲线啊，嗰啲个嗰啲靓咯。 即系智库嗰边嗰啲 OK 嘅。吓 唔系，咁但系佢联 邦军嗰扎全部都唔知道做咩嘅。 系啊，唔知道，因为佢冇乜点改嘅。其实我联邦军嗰扎都冇改到，其实佢搵翻原本啲样子之后加加减减整啲嘢落去算嘅。 哦，唔係，咁佢其實 係原本嗰扎整樣衰咗佢。 佢將個漫畫版已經將佢整靚咗㗎啦，你睇佢漫畫入面仲肉酸啊！ 咁佢漫畫版入面連啲渣股都樣衰埋添。 哦，係啊，肥豬啊！ 係 呢度已經本來似翻啲卡多奇版咁樣。 呢度收翻新似翻舊嗰啲㗎啦。 算係咁㗎。 係咁係，但係渣股啲改多啲，我覺得靚啲咯。佢嗰個聯邦軍呢類隻大炮冇改過嘅，我覺得。 有啊，咪個新變翻似卡多奇版。 唔系，即系我意思改系同原装即系雷射大炮冇得点改啊！佢嗰边系啲渣股改咗啊！ 有啊，个排气口系凸出嚟噶，唔系凹落去噶。 吓，系系。 有改噶，算啦，你想乜？ 同埋一真系一排排气口啊，唔系几间嘢嚟嘅。 佢而家係。 總之就佢係出多件模型，個重點係可以有人買嘅，你唔好理 ，OK？ 咁啊， 係，但係最唔中意就係嗰啲咁嘅小兒麻痹症手啫。 唔係，其實佢嗰只雷射大炮係咪一盒可以砌幾個款㗎？應該係嘛？佢唔係諗住出三盒啊？ 哦，唔係，好似有啲可以砌到，有啲係另外出嘅。 係咩？哎呦，咁樣。 係啊，佢起碼橙色同灰色嗰啲都唔會同一盒啊。 哦，即係橙色咗人。 即係盡賺啦、 啊。灰色嗰個可以砌到幾多？ 係啊，灰色 都奇怪，佢得兩隻色㗎，唔整啲又唔高達咁又綠又黑㗎嘛。 咁啊，市場消化唔到嘛，可能覺得。 係驚食唔到啊，都叫多㗎其實。 算多噶，系咯。咁每一套 O V 出，其實佢都係要塞到啲產。 你啲揸股都幾隻色喎，又黑又綠。 咪有角色啊嘛，揸股嗰度啲人。佢聯邦軍咧一出嚟就死，唔會影佢邊個啦。 咁啊係，集兵隨時死得嘅，冇乜所謂。 大炮坦克你會唔會買啊？你仲出咁多？ 正常樣都仲話你小兒麻痹手真係。頂唔到喎、啊，大佬。 唔係， 哦，除非你整個阿寶專用雷射大炮啊，作咗演揸個雷射大炮、啊。 跟住有啲無端端整個 V 字喺上面，你直頭覺得哇，你唔係搞嘢啊嘛？ 你上次就坦克出咗款啫嘛，咁有人買嘅，但你出咁多款就冇人買㗎啦。要計算，你要計算下啲人個承受力㗎嘛，你唔係你出有咩用啫？出咗乜就坐火艇做咩？ 应该整部阿宝老豆专用炮咩雷射大炮啊？ 阿宝老豆专用点解咧？ 咁横掂都系佢整啲角色炸咁啊，俾佢测试咁啊，自己走上去炸。 任何角色都应该有部专用啊嘛，咁啊低下尼专用啊，阿龙专用，强仔专用啊嘛。 哦，佢哋 系咯，咁啊， 阿龙 整翻咁先可以出到啊。 咪阿龙啊，林有德就应该入咗嘅，应该整翻两部佢哋专用嘅。 系咯， 系咯。 系啊，阿林有梯一定要啊，佢本身系咯。 嗱，佢今集系咪想讲一轮呢个咩内政七号的一天系嘛？讲我哋翻学嘅古仔系嘛？咁齐人嘅， 唔知啊，齐晒啦就成队，佢影晒成队探，冇下边啲人喺度做咩啊？已经之前未上篮之前。 哇！再玩咪变咗漫画咁咧，斯纳雷米尔、霍豪元四格嗰啲。 唔系再玩，根本已经系咁啊！而家。O、okay, K， 好，咁啊讲完啦，咁啊留意啦，就出嘅呢、這个好似系咪啊？不过就都好似话要十二月。 嗯， 系系 呢一个嘅老母篇咧，就要下年嘅，系2017年嘅计划。 慢慢啊，呢、這个 系啦，咁啊啲人 呢、這个闻其声啫，出唔出到唔知嘅。 我讲出到，点解唔出唔到啫，大佬？点解会出唔到？ 唔系真出到啊？点会出 唔到啊？点会出唔？ 咁啊系，高达点都唔会扑直到出唔到嘅，咁啊。 冇错啊，点会出唔到？喂，你下次仲多机出啊？咁即系佢都系储呢一次啊，大佬。但你呢個老母出現之後咧，仲會唔會真係做落正傳咧？啲人就反而想知呢樣嘢啫。但我就覺得唔會噶啦，因為就完噶啦。 唔係，就算搞都要再等一排先再搞。 冇錯啦，因為正 咁即係始終出唔到嗰幾隻色嘅高達啦。So far 而家係見藍色啫嘛。 唔知啊，到時睇下點啦。而家都冇人知道佢會唔會玩落去。係啦。 係咯。 好啦，咁系咪讲下嗰啲吓好犀利啊？啲、电视剧收视啊，由日本到香港都插水吓。咁 啊， 巴巴托斯好似而家系真系巴巴压屎喎，而家好似变咗。 唔系话啊，跌到点几啊嘛，啲人铺出嚟话。 系啊，讲下点解咧？ 吓、啊、唔知喎、啊，啲人冇睇到。 三集都唔打嘅嘢啊嘛，话系咯。 唔系、啊，但系佢哋打到我集团唔睇嘅， 因为都已经冇睇啦嘛。 系咯、啊。 都棄咗翻啦，已經睇到係啦。 成啲家長唔俾僆仔睇啊！之前唔係嗰時第一季嗰時，咪有啲家長入嗰邊投訴話係話亂咁殺人噶嘛，話唔係咩話唔啱細路仔睇啊嘛。 嗰啲吹水嘅啫，同埋你都唔係細路仔。 但 係 點會啊？你有邊套唔殺人嘅咧？請問 你高大？ 我唔係佢影完殺啊嘛，啲人就係最大問題啦。佢如果你一個炸彈炸落影唔到啲人死，啲人冇嘢啊。影完啲人慢慢喺度融咧，跟住又話有嘢。 哇！咁你夠咩？Destiny 嗰陣時。开火焚炮扫射平民添，啲咩 啊？哦，唔系亲手啊，系啊，就喺部机动战士个机械射啫，唔系个人呢支枪度射啊。 唔系边度去到间班家长度啫？几时关到呢度啫？系嗰啲观众自己话唔好睇啊？几时去到啲家长啫？ 唔知我日本 系啊，冇打啦， 日本 成集喺度睇你噏做咩高达？ 唔系，因为你如果知道咧，你仲要睇戏都好啦。佢就好中意就好似 新嗰集 Jason Bourne 咁咧，就由頭打到尾，佢哋話正啦。我唔中意啊 ，OK， 我點乜得打嘅咁樣。佢哋就調翻轉，覺得打以外嘅任何嘢都係水分啊。 一對話一講嘢就係 水分，就係水分。佢唔理你嗰啲古仔寫得幾好都，佢你唔打嗰啲位就係水分嚟噶。喺佢嚟而家覺得，咁呢套《哈利波特》就衰啦，佢又即係三集水分。咁樣，咁你點會睇啊？ 咁你 Jason Bourne 人覺得今集係真係由頭打到 尾，基本上我 都睇唔到佢有任何故事。 我唔中， 一開頭打個警長到打軍隊， 我反而唔中意。 係咁打， 但係而家呢個係而家嘅觀眾嘅要求嚟㗎嘛。咁如果係你可以唔係淨係打，你可以塞其他元素，即係你咩後宮啊、鹹嘢啊咩啦，唔理你啦 ，OK？ 搞笑啊，一係就好似啊， 咩？即係唔理你整乜啦，即係總之係啦，搞笑，即係你要一路吊住佢嗰個即係個精神，咁唔好俾佢跌咗嘅。咁如果你一靜態咗嚟咧，佢就話覺得唔好睇嘅。咁你呢個 係同意啊？而家大部分都係咁啊， 基本上就唔係即係點講，即係佢都係好 drama 嘅講啲嘢。咁你邊度啱嘅啲人睇啊？嘥氣啊！好啦，咁啊香港嗰邊啦，哇咩首次咩台慶劇就殺死人啊個收視 啊！唔係16點幾喎，之前都上位，唔係之前係廿幾嘅，就點衰都。 哦，咁16點幾都仲上位，未跌穿10，係啊。 嚇，遲啲啦，再嚟㗎嘛。 喂，但係我睇咗新嗰集嗰個喵喵星，佢直情講返大派田入返去公司又係咁做佢顧問，喂一樣嘅。 哦，啲人就話，即係反而好似佢講話睇過《鬼同你 OT》更加憎呢套嘢喎。 咪咁梗係啦，因為你 啲人可能覺得鬼易接受個外星人啦，而且的確做演繹得好差。 一嚟係，但係咧個重點就係咧，佢係做翻一樣，但係做得唔係好在差咗啊。咁做咩啫？咁我都睇過。 佢話可以睇多次咁喎，仲要仲 再 版咁。 佢哋都好似有神同步啊，但係幾無聊喎。咩士高爭鞋玩神同步嘛？好似係。 神同步咧，佢一隻貓就人嚟喎，唔係鬼上身喎。 教佢點做高踭鞋點樣扭喎，好似係。如果淨係睇過嗰段片，佢哋影神同步咪話教佢點樣做高踭鞋，點樣咯，女人點樣行，點樣扭咯。 我哋傾偈就講過啦，其實呢套嘢佢就咁玩翻一隻外星人貓嚟咗地球，咁其實佢係有能力或者佢有個科技可以隨時變身做人，咁你有時貓有時人咁咪會好睇啲咯。咁 係你似翻啲日本咁。 唔係你班貓迷咧。就鍾意睇到有貓，你又唔好得第一集有貓咁咪即係第一集之後唔使睇。 佢哋話難控制嘛，又唔想飛一門咁搞到變露拿囉。 唔係咁你認淨係有一隻貓俾人抱住攬住或者佢喺度坐喺度嗰啲有幾難啊。 咁係。 你只要做戲就難，因為影下佢啲靜態嘢。總之做戲嗰隻就其實係假嘅，即係你當佢嘩突然間超速喺度飛嗰啲就滋滋嘅嘛，有嗰啲冇難啦，咩難啫。咁總之佢一要真係要做戲位你咪做變返人囉。咁但係你經常又變返貓嘅咁啲人都起碼有返個興趣喺度囉。咁同埋好多 係你日本日劇或者美劇咁呢個 approach 其實易啃啲嘅。 你好多尷尬位你唔好叫大派團做啦嗰啲咩穿過啲難河嗰啲佢咁肥點穿過難河但係你咪變返貓穿過係 make sense 先係咪呀 係。 即係好多位你成覺得有冇搞錯呀咁你變咗好多嘢整到唔好睇呀佢啲攞嚟呀呢套嘢係咪 係，同埋啲主角反而係冇成契之前啊！我哋之前講過話，啲人其實中意睇埋相同，即係照吸 P 一路做落去啲口味啊嘛，新嘢唔想試啊嘛。 係啦，佢就竟然咧成套嘢所有人照 copy， 但係個幾個主角都係改咗。 都係 陳浩個髮型又變咗好鬼肉酸啦，直接成趕曬客啲人話：，哇，咁戇居嘅陳浩個樣， 柒頭啊，變咗係 夠核突啊，超核突啊！咁我都可以咁講嘅， 發精靈， 超核突。 唔係咁呢本身呢即係等咗頭先我哋之前講話即係本身睇個高達呢其實啲人都係 copy 嘅佢次次都咁打次次都咩咁個係睇但係返嚟套嘢有啲咩呀話渣古近冇全部有晒係即係高達轉咗啊。 冇咗高達大佬。鐵球嘅主角大佬你睇唔睇 劣化版嘅即高達變咗個鐵球啊。 鐵球或者唔係個鐵球有塊高達面咪鐵球高達囉。 咁明白小隊第一集都係鐵球做主角嘅。 咁你 keep 住一份。你主角機繼續係鐵球啊但係得唔得 成套嘢。 咁啊 咁可能个编剧会做唔到第二集就就要换人。 做唔到就已经被人杀咗啊！我惊唔系换人啊，出街啊，大佬，随时俾人杀咗啊，大佬。 系啊，咁呢度又话《伟同你 O D》入面所有嘢全部 copy 就系啲主角转晒啊嘛，唔系个人转啊， 系 个主角 角色 转咗 边。 系 主角个角色全部转晒， 唔系 但 系 佢 做 系完全一样。 似嘅喎，佢又走咗去公司度做喎，嗰只猫喎，点解会咁嘅？系咯，唉，唔知啊，我都冇兴趣知啊。系，咁啊，大家以后睇下就中唔中意睇啦，我真系唔得咯。系，咁啊，另外啦，咁乜鬼咩幕后玩家？喂，又系唔掂嘅，大佬。呢乜鬼系台庆剧嚟嘅？你搵啲咁嘅出嚟做台庆，唔死就难啦，系嘛？ 唔系，其实怪喎，即系往时台庆剧，佢一系搵啲人好劲啦，一系就好似上次张宝仔咁，就算套嘢唔好睇咯，话整啲特技嘢钱搞，跟住喺度系咁老吹话点劲点劲啊！今次系冇喎。 唔系上次虽然到 今次系两套都好平常，你就算幕后玩家，你就算 casting 都唔系而家无线最好嗰啲啦。 你都要用个最好咧，就系最差系嘛？ 都冇最差噶，因为冇人啊。 系冇最差，只有更差嘛，系 啊。冇人嗰啲，你又做紧集，完全嗌唔出名嘅，做算数啦。你嗌出名嘅，你谂下你有边个留低？ 你 Bosco 嗰啲真系过晒气啦，大佬，你都仲系咩名？你反而阿方中信啊、智叔你翻翻嚟仲好啲啊。 咁嗰啲佢唔會同你簽咁多套，請曬佬咪一年或者一兩年一套。 咁我咪第二套又揾第二個囉，我總之我揾啲即係反而有啲號召力嘅人囉，反而仲有收視呀。但係個問題 係舊年就揾阿黃秋生呀，咁即係即係應該係咁嘅 pattern 㗎嘛。 問題係攞咗 同埋方中信嗰度就算做得幾好都係做唔到任何 noise 㗎。冇錯啦，你有收視但係冇 noise。 收視超高冇人講。 係啦。 而啲報紙娛樂版冇講，至多都係講下李佳芯拍拖又變，由明變拍暗拖咁啫嘛，冇嘢啦。 嗰個唔關呢套戲事。 唔知啊，方中信咪講佢自己私底下之前啲生活啲名嗰啲。 唔係同埋撞車啊，喺播大結局嗰集之後咗講呢啲啊，唔係講到劇咯。 嚇，因為套劇正路嗰陣啊嘛。 其實都唔係啊，照計都有好多 twist 巧格，咁你阿智叔又扮。犯有絕症就係死啊！咁喂都有啲耐， 或者咁講啊，套劇太香港電視啊，香港 HKTV 啊，啲人其實唔係好頂得順呢啲嘢。 咁樣㗎？哦，咁又話好嘅嗰時，原來吹水嘅。 我咪睇 好 難嘢， 我係上網嗰班人話好啫，你唔上網嗰班人個個話睇到瞓著嘅喎。 係啩？ 都話天與地好好，你試下做。唔係都話杜琪峰好啲片，啲人話好，但你試下做30個鐘頭杜琪峰，你唔死？ 我唔知啦，咁啊真係啲人鍾意，唔係不過你都講過啦，而家電視其實係即係等於係廣告，戲院先係電視係嘛？即係跌咗一級嘅。 同埋個劇力太好啦，你行開行埋，你唔知道做緊乜嘅。 唔係啊，等馬仔講下呢樣嘢啊，咩跌咗一級呢樣嘢？ 咪其實電視係廣告嚟㗎嘛，咁你本身而家就算啲人唔睇電視冇所謂，佢其實做個電視出嚟係，其實佢推個產品嘅，其實好多時都，或者推咗個有呢個人存在嘅，如果你話人有香港嗰啲。 舉例啦，你個蒙面超人呢就唔使好睇嘅，所以你知道有個新蒙面超人，咁你咪廣告囉，係咪？咁你咪買玩具囉，係咪？就係咁嘅啫，個劇好唔好睇唔重要㗎 ,ok? 係啦，咁你無線 嗰啲香港就難啲，香港冇產品可以推㗎喎。 咪推个人咯，有呢个人存在咯。 咪推个机顶盒系嘛？你讲 吓，唔知啊。除咗有呢、這个一个电视台内有呢个人存在咯，系啊。 唔系佢 做主角啦，无线 推翻啲广告，大家个剧唔好睇唔紧要，整个广告时间啲广告好精彩啊嘛。 吓，冇啊。咁你电影啊，反而降规好似电视咁咯，一集一集要追咯。 佢就好似以前未有电视机嘅时代嗰黑白片咁咯，即系系啲。喺啲戏系一套连一套咁样做嘅，而家做翻咁嘅样出嚟吓。 系啊，而家变化一套戏，唔系即系佢其实啲戏系几下集咁样一路连住一路落啊，又系。 咁佢睇戏就好似。 但系其实好难讲喎，如果你咁样玩法，我谂除咗 Marvel 之外，冇人顶得顺喎。你啲一套戏至少都话都由制作开始到成品都要两三年，你有乜嘢有咁多 character 可以撑住？ 咁啊有。 一年有几套出货？ 唔但你而家本身就算唔系咁样做，但系佢都系喎。你啲咩系列化电影，咪全部一路做落去都系咁。 系你星战系咁啊？呢个系迪士尼嘅问题，一样嘢都玩到烂。 唔关 事。点解呢种 show 嚟讲？ 其实你早个 Marvel 已经有呢样嘢噶，嗰度叫 Biohazard 啊。 哦，系系。 其实一早就已经有人去咁样做，而咦好似得喎咁样。咁你先後尾人再去計劃一啲大啲嘅計劃咋嘛。咁佢就係當好似一集一集咁追呢個咁嘅玩法。佢就唔好似以前啲戲咁樣係好似啲續集係好似獨立咁。佢就係專登做到唔係獨立嘅。你係要追下一集做乜嘢嘅。咁佢咁樣一路玩落去。我唔 包。但包 Hacks 因為一路有 game keep 住啫。你其他我真係諗唔到咩 franchise 嘅產品可以咁樣玩。啲人唔記得你包喺實嚟講，你都錄講緊兩年一套， 但係包喺就係差過隻 game 好多，最大問題呢都係一個迷。 絕對係，亦都其實嚴格嚟講同個 game 冇乜關係， 咪攞咗啲怪啲 角色，不拉個喺個 game 度本身係冇噶啦。 嗱，你話單一一個 title 一個 IP 玩落去咧，其實一路都有嘅，你 Underworld 係啦，好多嘅 ，OK。你 Marvel 咧係將件事玩得再精彩啲，即係佢就唔係好似一條線咁落，佢就好似係一紮嘢咁樣嚟嘅。咁你覺得的確咁就過癮啲嘅。 佢仲要連埋電視一齊玩喎。 係啊，咁但係你一般嘅戲咧，佢有的確有好多戲咧係咁樣一集一集去嘅，就係頭先講話《包黑城》啊，《Underworld》嗰啲係有嘅。咁就唔係話好似嗰啲小說咩拍咩三部曲啊，最尾一集必多集分四集呢啲其實就唔 work 㗎啦，已經。而家真係呢係要好似電視劇咁做嘅嗰種模式就得。嗱個模式得咋你套又得唔得另一件事啊，咁你套得就得囉。你套唔得咁嗰關人咩咪即係佢鬼叫佢走。 咁好多都想嘗試啦，例如嗰陣時Shadow Hunter 咁唔係想嘗試咩結果咪。 但係呢 失敗。 咁佢失敗佢嘅事啦，咁但係一啲觀眾係受呢一套㗎嘛。 係啊。 都可以。 你如果 sell 得到啊，啲人系受翻，又系一套一套啊，套套都追咁讲啊，啲人话系。 咁佢就搏啫嘛，咁你电视剧啊，都唔一定受欢迎啦，本身系嘛，啲人睇咗第一集就唔睇我多的士，好多电视剧睇完第一集都冇睇嘅，我唔得啊。咁你变咗其实佢系试，但系咧佢见到佢嘅模式咧，佢系谂住系咁样做噶啦，都。所以你见到佢套戏咧，临尾佢都系未完嘅。佢都係預咗係咁去嘅，同埋佢嗱，你唔好話咩啦，你而家呢個鬼屋驚空實錄係咪咁啊？ 有得去繼續去咯， 有得去就繼續去啊嘛，即係佢條橋佢都預咗有繼續去嘅可能先，最少佢可能意思唔係話有續集，唔係下一集嘅可能喎，係 develop 成一個好似電視劇咁嘅體系嘅可能啊，係。 係佢仲可以分支有第二啲入面出嗰啲嘢，整咗第二套戲啫。 冇錯啦，咁而家嚟緊呢個Annabelle 呢又有續集啦，我已經見到個新畫頭啦。 係咪 咁你溫子仁就直情有晒計劃嘅，咁而家連疑凶呢都係諗住咁做落去。 係啦，而家好多而家都變晒去電視劇咁做咗，即係變咗啲戲。 係啦。以前你就 從來恐怖片都係 open ending 㗎啦。 唔係。 鬼佬嗰方面嘅。 以前呢你講嗰啲咩 Child Pay 啊，或者呢啲 Freddy 啊，或者一眾嗰啲，或者嗰啲咩鬼谷嗰啲叫咩啊，嗰啲叫做Anime Feel 啊咁樣，佢嗰啲呢係一集一集去嘅，其實佢冇任何計劃去拍下一集，只會有人覺得喂仲拍得喎咁咋嘛，你咪即係好似 Terminator 咁，永遠有人唔認衰，你唔得啫，我得，佢係咁嘅形式繼續續落去咋嘛，唔係好似佢哋係有一個計劃咁續落去啊。即係你話有計劃，但我行唔到一件事，但我係有計劃㗎嘛。唔係嗰啲係冇計劃，有人覺得得又整一集，有人覺得得又整一集，可能完全唔同導演嘅，完全唔同公司嘅版權都買俾第二個，唔係呢種啊，唔係呢種啊，呢種呢通常會做越衰㗎。即係你見到好多你想講嗰啲， 因為之前寫嗰陣時已經冇咩嘛。 係啦，同埋呢佢嗰啲班仔轉下轉下呢，可能佢就係 keep 翻嗰幾個主要角色啊。咁如果你講嗰只嗰啲 Freddy 啊咩嗰啲，佢有啲主角都轉埋㗎啦。即係有返 Freddy 嘅啫，咁其實你好難 keep 到，同埋件事都越玩越爛嘅，你 Child Play 佢都係嘅，越玩越爛嘅，咁你變咗嗰啲只會淪落成呢種命運啊！佢就唔係好似諗住拍電視劇嗰種，其實佢已經諗定咗個模式，即係好似咧呢、這個啊《鬼哭驚實錄》咁咧，佢已經諗定咗呢、這個某隻 X-Files 咁啫嘛，我每集都講呢兩夫婦去遇到新嘅一啲係個案，咁而中間我會再講多啲佢哋自己嘅嘢，佢而家係好似電視劇咁樣去擺嘅個位。 咁呢個擺位係要你一開頭要設計咗，而唔係得我至做至諗㗎。 如果得次做一定多做难咯，我哋叫。 佢个分别真系讲埋。 系你起码演员方面你要签订佢至少多一套先啦。 个分别就系好似港漫同日漫，同埋即系日本卡通嘅分别啊。就是、日本卡通佢唔理套嘢得唔得，我鬼知得唔得咩？但我唔理得唔得，我 Day One 已经设计咗只嘢，如果得我出到玩具啊嘛。但系港漫就唔系啦，得至算啦，我只得啊叫咗真系得，但系只嘢完全出唔到玩具，因为根本你 Day One 已经冇呢个计划，咪就系呢个分别咯，好大分别。咁你唔係一樣嘅呢樣嘢，咁總之而家呢電影呢就係、是、好似行呢個電視劇咁嘅路線咁樣做調返轉，咁而電視劇就跌咗一級啦，其實只係一個廣告雜誌嚟嘅，所以呢睇唔睇望唔望到部電視真係唔係咁緊要，係呀，所以劇情 佢唔理你呀， 係呀，即係而家變咗除非就有人囉，睇人囉，佢鍾意嗰個人佢咪睇囉，咁佢望住個畫面囉，佢個人冇乜特別興趣就望都唔使望㗎啦，其實開住半視為咗有聲㗎嘛，即係陪下我度整嘢，我度乜嘢有個電視有聲，唔好咁靜咁悶，即係唔睇電視聽心機都得㗎，唔知都聽歌得㗎，其實冇乜所謂 嘅。咁但係無線又佢認為佢嗰啲得嗰啲劇係當咗 IP 㗎嘛， 咁佢就做多啲囉，佢以為係 IP 囉，咁係咪呀， 梗系冇啊！咁就你好似而家呢啲咁样，都要睇佢点做啊！即系唔识做咯、啊，我觉得系。 佢直情衰到啊！原本你揸住啲好牌啊，即系有啲好嘅演员啊，有啲人中意演员，你都煲死埋啊！即系嗰啲咩黎耀祥啊，而家连陈豪都俾佢变咗，哇！个样好衰啊！而家变咗人哋心目中。 之前明明师奶杀手都俾佢煲到咁啊！ 而家变咗，诶、欸，变到乜嘢，大佬？你都唔想见到佢啊，样衰到，系嘛？你阿黎耀祥都話哇好戲啊好戲啊，你整埋啲咩神探哥倫布嗰啲，除完之後而家真係好多人都唔睇嘅，你知唔知？而家係剩翻嗰啲咩歐陽震華嗰啲嚟撐嘅， 唔係再而家剩翻呢，全部係再上一批中間走咗冇做一排，跟住揾翻翻 call 翻翻嚟做嗰啲有好招嚟噶。 唔係啊，馬明啊 ，Bosco 呢陣喎， 唔係再到舊啲啊要。 呢陣冇用嘅喎，已經變翻做普通嘅演員㗎啦，唔係小生嘅已經，死未？啊、死得啦，跟住你班女演员全部攞啲唔夠班嘅上嚟，翠如 BB 做戏好屎嘅，因为呢个陈海林就直情唔识做戏添，唔止系屎。嗱咁啊，头先汉永讲过啦，倾偈话呢个翠如 BB 喺今次呢套咩幕后玩嘅，其实佢系坏人嚟噶嘛，终极嘅。 嗯， 你讲下啦。 系咯。如果你睇翻剧情简介咧 ，TVB 自己嗰啲咧，其实最后佢应该系。利用個細佬即係陸永嗰個角色去掌權咯，做真係做幕後玩家咯。 即係其實最奸反而係翠如 BB 啊嘛， 係咯。 咁你覺得？ 但係你覺得佢做奸，我諗不如李佳芯好啲啦。 即係係咯，即係老實講，真係唔夠班嘅啲人真係。嗱，我 佢一整咗有啲傳媒 攞咗啲。嘅表情我都分唔到嘅，我唔知佢點樣做奸角咯。 唔係，即係其實佢哋嗰班人咧係好努力嘅，佢努力得滯，佢好自覺自己演緊戲，所以佢做出嚟咧係好假嘅啲表情。 係心美嗰樣錯處 係 嘛？ 係由心美開始就有一陣咁嘅演員啦，就係好刻意咁去做表情。其實佢做翻佢平時做節目咁嘅表情就得㗎啦，嚇，唔好搞咁多嘢。 做節目好過做劇㗎嘛，因為心美係好明顯。 佢哋呢班全部都係㗎，陳海林翠如 BB 都系噶，佢哋做主持嗰阵系冇问题噶，但系一做剧就有 太刻意啊，同埋老实讲，佢哋成日有个 signature 就系永远讲嘢要高九度嘅，八度都唔够。 咁唔好理佢啦，佢中意啦。嗱，咁啊，好似睇埋嗰个乜鬼嘢咩话《巾帼枭雄》啊，嗰个咩大结局，哇，真系笑到甩嘴啊！有冇睇？ 吓，未睇，有咩咁大不了咧？ 又搵黃金又成咁啦，又有川島芳子啊，川島芳子喺佢哋呢啲咁嘅嘢，一定變咗傻咯。所以我即係睇我真係笑唔到，我即刻諗起阿咩啊嗰陣上海灘賭聖入面啊黃韻詩嗰個版本，大佬 黃韻詩 即刻搵替身跳上個頂度，我跌咗落嚟啊！ 唔係我要殺死丁力個仆街嗰個啊！係原來川島芳子係傻嘅咁嗰個啊，大佬我即係。我唔知道大家自己欣賞一下啦，喂，真係好正啊，大佬呢啲真係，唉，唔係專業方子啊，即係佢成成套劇，哇，真係正到冇得再正嘅一套嘢真係，唔係，我係做笑片咧，真係一流， 所以上唔到正常放時間咧。 你當笑片睇真係一流噶，我講真噶。 唔知啊，真係，即係如果嗰陣時啲人都係咁話《城寨英雄》可以點樣話點樣屎點樣咩，咁呢啲係咩嚟？ 呢啲咪屎都唔係咯。唔係咁呢套真係屎㗎，但係真係要睇呀，真係好好笑呀，因為睇得好好笑呀，真係睇趣劇，但係班人啲樣好正經喎。 唔係咁冇辦法，無視好似佢係咪而家其實係咪佢知道咗你爭我班友嘅時候，響套劇都整蠱佢呢好似。 啊可能係呀，即係你明知你爭呀陳凱琳呢咪整你強姦㗎啫，嘩好睇呀好睇呀，好想睇佢俾人強姦呀。 就係囉，所以反而佢輪椅唔得㗎嘛，但係反而啲收視唔好差㗎，因為有阿陳凱琳俾人搞咗，同埋阿吳岱融嗰啲個響度啊嘛， 即係好似而家好多人睇新聞咧，都中意睇阿游慧晶俾人劫扁噶嘛，係咪？ 嚇 嚇，同埋露底啊嘛，係咪？ 嚇，都係睇呢啲啊，係嘛？ 睇當然仲有佢嗰條裙啦，有名堂嗰條裙，大佬係咯，嚇，唔知點讀嘅一個字，漏吊裙喎，佢寫嚇，唔係嗰個吊字，吊起個吊啊！當然你應該讀高八度啦。 哦， 佢哋寫係咁寫㗎嘛，漏吊裙囉。係咪好嘢呢啲。咪 不過巾帼希望起碼做到一樣嘢係政治正確，共產黨係最終嘅，國民黨係奸。 唔係喎，我又唔覺得喎。嗰句唔知咩二世界時空嚟喎，佢嗰個成係。 唔係有少唔啱㗎好似話。 絕對唔啱，唔知做咩嘅。 咁冇人話俾你聽要啱啊，政治正確。咁你抗日時期嗰啲可以風雷電聽零式機嘅，咁唔通會覺得啱嘅咩？ 我諗住佢梗係川島芳子決戰呢個黎耀祥啦，佢又冇喎，唔知做咩嘅。啊，竟然係黎耀祥決鬥啊邊個喎？ 黎耀祥鬥黎耀祥係嘛？ 唔係，嗰嚟另一個掛咗啦，佢鬥翻阿邊個啊？阿翠如 BB 條仔叫咩？阿蕭正南噶，最尾。 蕭正南啊， 系啊，但系佢话蕭正南其实一早已经留低咗嗰个真正嗰个宝藏嗰个嘢喺个盒度嘅，即系佢后屘咪就系揾翻嗰个真嗰个宝藏盒，咪揾到批金咁咯。但系批金原来好少嘅啫，我追嚟哇咩宝藏咧？阿里巴巴嗰啲啦，系咪？系一箱嘅啫，原来得。 喂，起码飞鹰计划嗰啲啊。 一箱咁点可以救到国啊？我真系唔明啊，大佬。 即系明朝好穷啊，成个国家手挂埋都系得。 一箱 被清朝攞晒， 佢好笑咧！打开个黄金嘅箱，佢即刻搵间橙色，搵咗黄色灯照住嗰啲，你明嘅啦，好似嗰啲古董片咁。咦？ 唔系，系同埋传接宝嗰啲啊。 传接宝点解咧？ 唔系揭起打灯咁有黄色噶 嘛？你嗰啲系啊，系打开个传接宝又等黄色灯嘅，系啊，嗰啲咯，哇！真系笑到你咧，即系哇！呢个咪趣剧嚟，大佬。我真的好笑过爱回家的，大佬啲剧情，大佬大家记得睇下 ,ok, 我跟嗰啲红衫真的好好笑，真的好笑睇我笑，大佬真的 咁啊，都正常过大陆啲抗战片嘅，起码冇神盾男嘅，冇 AK47 嘅。 唔系嗰啲你觉得系 连武器都穿越埋。 你觉得嗰啲系荒谬啫，你睇。 喂，佢嗰啲大陆呢啲系玩嘢嘅，睇上咁我就系。 你唔係睇緊笑片咁㗎嘛，呢套你係睇緊笑片咁㗎，好笑嘅程度係。你覺得佢係咪喺度惡搞啊，喺度話我想引我笑啊。係呢種感覺喎、啊。你幾可睇㗎、啊、神作嚟喎，成啦呢套一定要睇呀、啊、大家。跟住成班嗰啲喺度扮日本人。嗰班人有扮日本人嗰啲先笑到你碌地呀、啊、大佬。又成喺度奸你奸嚟奸去嗰啲呢。又冇嘢睇喎，但係胡杏兒啊，你點都唔想睇啦，係咪啊？胡杏兒開槍嗰啲咧，扮曬 Agent Carter 噶，好睇啊！ 佢個造型其實都有啲似嘅，都係做啲咁嘅製作。 扮曬 Agent Carter， 我大佬有黎 個頭又 set 埋差唔多咁樣。 我以為阿黎耀祥咪會變中國隊長啊？為做咩？唔係佢都係唔 佢嗰度都叫隊，不停叫住佢隊長㗎。 唉 ，Captain 㗎喎，我就點解佢唔笠翻我頭個頭笠咧？喂， 話有中國隊長，點未到隊長啊？應該做翻中國隊長嘅造型。 中華隊長，跟住攞住隻鑊同阿川島芳子打嘛，大佬。哇！點解冇呢幕嘅？真係嘥曬嘅啫，我覺得真係，唉，真係，係咯。 我等住佢㗎嘛，大佬最屘雪住咗咩现代再醒返变再出嚟㗎嘛。啊、即係有条咩單眼黑鬼仔同佢讲呢个世界唔係得你有超能力㗎嘛。係咁样完场正啫喂。 咁都可以考虑嘅。 係啦点解佢唔敢拍呢喂真係嘥鬼晒啫。好正啊 大佬。我驚会变咗变咗某间餐厅嘅广告嘅。 我唔係咁嗰间係专用 Iron Man 嘅。 问你咩 call 啊？有美国队长噶，揸住只 有炒嘢啊嘛喺度系。 哦， 个 美国队长系有系，系啊有都有都有系系啊。咁啊系啊，考虑下下次拍中华队长啦，巾帼英雄三之中华队长啊，系啦。 我个人系会。 喂有， 咁啊要四啦。 你有我即刻睇 ，OK， 系啦。咁今次都扮到好足㗎啦啲 Agent Carter 啲。 喂话明枭雄喎枭雄点会队长啊咁啊枭雄应该系女侠㗎嘛。 咪唔关事㗎佢个时段名即好似爱回家。 巾帼㗎嘛要。 好似即爱回家。 佢系个 IP 嚟嘅佢当都系。 係啦佢个时段做乜都好报蒙面超人都好啦佢呢个爱回家之蒙面超人㗎啦 ,ok? 你唔好理佢个播咩唔重要时段名嚟嘅啫呢个 ,ok? OK， 佢无论个剧讲乜都好，佢都系叫做巾帼英雄嘅，你唔使理佢啊。咁啊，下次拍啊，拍超级英雄啊，记得 OK， 点啊？好，咁啊，等下有冇嘢讲啊？仲关于呢啲咁嘅嘢啊？我都好好笑啊，真系。 巾帼啊，系超级英雄，好似一年前都有玩过嘅，阿郭晋安做。 OK， 阿龙咩龙咩龙影侠嗰只嚟咯？ 我买个咩？超能力超級差咁上下 咯好耐喎 ，N 年前阿劉石明嗰、那個， 係啊，劉石明嗰、那個安祖， 係，哦，嗰啲唔得啊，嗰啲係咯，係咯，好啊，咁啊，睇下點啊，希望啊呢喺無線聽日聽到啊，啊啲科幻玩到咁啊，真係，唉，我都擰曬頭真係，唔係，即係喵喵星係科幻 咁高舉啊，喵喵星我冇諗科幻， 唔係太多唔係科幻，一日到一講量子傳輸啊，大佬。 量子隱形傳輸 真係真係傳輸輸曬結果真係啱。 傳輸同隱形我都諗唔到有咩關係。 唔係完全輸曬嘛傳輸意思係係囉。啱唔好認到已經成功咗啦傳輸。 即係個 Quantum 嘅實驗係 Quantum One 嘅實驗係隱咗形嘅。 佢 Quantum 啊唔係 Quantum 啊。 Quantum 帶嗰啲。 係 Quantum 嘅實驗啲話要叫 downgrade 啲話。 係梗係啦。佢哋其實設計緊 condom， 你聽錯咗啦，係咯。 大咗等於冇大隱形啊嘛。 係啦。 咁你做呢啲實驗都要，即係又係政治正確啫。中國做咗個咁偉大嘅量子衛星啊嘛，咁佢都要量子 啊 啦。 量子病人鋪啊，量子係個牌子，產品係避孕套 ，OK。 量子人造衛星啊，全世界冇啊，係得中國獨家牌子。 量子係個牌子啊 ，OK。唔係佢個性質啦，即五星級酒店五星係佢個名啊 ，OK， 好， 五星都有啦，五星之光、超音速、龍去戰鬥機啊嘛。 咁啊，仲冇嘢講，冇啊，講下啲咩產品玩具下禮拜咩？ 十萬公仔嘅，好，繼續啊。 有冇嘢補充啊，馬仔？ 補充啊，咪。是不是那個大獸神那個尾巴那個 Power Ranger 好似有那個大獸神那樣睇 到。沒錯啦那個呢真係呢我一冷漠呢我以為係呢個蒙面超人 Visa 有同唔知邊條龍合體嗰啲咁嘅 IS。 嘩嗰隻叫大獸神啊 ?ISC 啊我以為係。 我冇攞嚟搞笑真係個樣 子。咪 Visa 囉唔似咩玻璃面咁幾似 Visa? 都可以咁 講。你冇見過 Visa 同啲龍合體嗰啲玩具咩？ 哦、oh, ，OK。 咪呢啲樣嘅咯。 我樣衰到。 佢唔知咩動物咁插埋一碟咁插落去，好似個人咁咯。我覺得著住。 嗯，算啦，都係。 絕對唔似係恐龍啦。簡單嚟講。 哦，佢係散開咗真係恐龍樣嘅，都係嗰啲暴龍啊啲咁嘅樣嘅。 但你點樣恐龍會插咗只咁嘅嘢出嚟嘅咧？ 唔係，即係嗰啲樣好生化嘅，都好似嗰啲變形金剛嗰啲恐龍胎嗰啲咁嘅，即係好似電影版啊。 嗯。 係啊，即係唔得嘅，唔討好嘅，完全係。 唔係啲人已經衰喎，咁部機都唔得喎， 唔係佢其實勾曬， 同埋完全都唔係 power ranger 嗰個，佢唔使 power up 嗰個本身嗰個都打得嘅。 超能力㗎，係啊係啊係啊，佢哋有變咗有超能力㗎，係。 咁做包叔要嚟做乜鬼嘢啫？ 要嚟等佢重身啲咧，喐得冇咁靈活。 啊，台防越高啲啊，可能嚇。 咁啊，未必。 哦，即係美國漫畫 Commander Steel 咁嘅，套制服純粹係約制佢超能力。 冇錯啦，係粗好啲咯。那個裝甲係 等佢開個門嘅啫。 係驅縮具啊，其實嗰個套唔係裝甲。係。因 為 佢太勁啦，要驅一驅縮佢，係啦。 係。 唔係你唔著咗件嘢，佢個人就咁坐落隻機人，咪扭爛個掣咯。佢咁大力。 哦、oh, ，OK。 著咗嗰套嘢咧，佢慢咗，啲能力降低咗，咁咪正常可以揸翻機咯。 唔知喎，佢坐喺度定咩啊？係咪要著一套衫先啱翻張凳嗰個位啊？唔係，如果唔啱，咪跌咗去啊？ 啱有支棍插住啊！ 嚇，唔知啊，著一套衫嗰個位啱啱好啊？ 唔知佢 接住個屁股咁夾住啊，梗唔會。唔会跣咗落去啊，因为坐得唔好咁，唔着一件驾驶服嘅话就一坐 就 跣咗。 如果以改到呢个程度嚟讲，我都唔知点解佢会叫翻做 Power Ranger 咯。因为 IP 咯，唔系而家佢哋好勾啊，就系话佢哋仲以为做紧变形金刚，做紧嗰啲，即系嗰啲年代嘅嘢啊。 唔系佢变形金刚都停咗，就系谂住将佢系列化又改咗嘛。佢而家本身电影版、 啊啊、再改改佢啊。 上次嗰个转咗啲人都唔受欢迎，咁而家要再谂过啊。 我唔系佢而家想学Marvel 或者Star Wars 咁，即系又 系 spin 好多。 搵啲角色外子另外拍咯。 系啊，冇错。咁啊，唔知佢点样玩，佢 又 导演嘅，唔同导演嘅，咁可能反而咧，你会出到啲风格，或者我哋会中意翻啲，反而系好嘅。即係唔好。 佢都識轉啦。咁你而家呢個 Power Ranger 翻嚟，呢個 project 翻嚟仲係跟翻舊嘅。 我咩？呢個 project 好多年前㗎嘛。 係咯，冇 update 到。 冇 update 到。唔係即係好似佢哋話咩 Voltron 咁啫嘛。咁呢啲講幾廿年嘅嘢，咁咪幾廿年前個 project carry 到而家咯。咁梗係做翻呢啲嘢啦。冇辦法㗎。 係你正義聯盟某程度都係咁玩十年前嘅 project， 而家拍出嚟咁咪 搞成咁。 係咯。 佢唔係咁追得上嗰個 trend， 咁唔係話有問題，即係個 trend 已經轉。 其實最多 Batman V Superman 嗰個 idea 係二零零幾年嘅，咁你搞到咁咯。 係咩辦法啫？佢冇 update 嘅。 係咯。 咁啦，係啦，咁啊，唉，都唔知點解咁啊幾多億咁樣嘅嘢咁樣搞，係啊。OK， 冇辦法。好啦，咁啊講下啲玩具嘢啦，好唔好？冇咩正嘢啊嘛。 好。 是玩具啊，咁应有好似我见到有摆个神物嗰隻EXS Gundam 嗰隻 Metal Bobo 云。 是得唔得睇神物。 得唔得 ?Olay 喎都。 啲关节系金属咯，咁OK 嘅佢有啲即你见到啲蓝色其实有迷彩嘅佢嗰啲太空迷彩。 哦 系啊，咁啊做都 OK， 咁其实佢諗住出应该之后都系，因为其实见到之前文件呢都系即系Reset Pass 啊嗰啲咁，同埋 MS Girl 嗰啲都系嗰啲跟住出咯。 嗯嗯。 即系佢呢一批都系咁嘅。 嗯。 系啊。咁另外其余好似都系之前文件铺出嗰啲嘢咯，可以冇乜话咩咯， 冇再新嘅。 冇乜特别话新啊，都系嗰啲啊。是啊，如果是咪上次冇讲咪嘢嗰隻骑士高达会出，好似应该是 Metal Robot 云会出、 哦、 但是正常即是不是 Q 版喎。 哦我知啦嗰隻是 骑士高达 Metal Robot 云。 等比例的好晒个头的。 正常嗰隻不是健康嗰隻咩。 不是 SD 嗰个版本是即正常版。 嗯是。 咁、啊、但是佢 啲隻。但是我觉得嗰啲个造型真係麻麻嘅要。 但係好多人鍾意喎，近時唔得囉，即其實本身武者都出過正常版模型嘅嗰陣時，同啲盒即係玩具嗰啲合金都出過嘅。 但係 即係有啲環太模嗰啲嘛，咪正太嗰陣。 記得，但係變咗好怪嗰啲，嗰啲甲變咗一個個圓圈咁，唔知做乜。 其實係因為近年嗰個咩高達無雙呢，佢又打呢，跟住無端出返啲騎士高達啦，即係武者環太模嗰啲嘢。 个 game 咯，咁佢班友即系新嗰扎人咧睇到啊，就中意，即系其实近时出过就即系我哋细个嗰阵时就啲人就唔系好中意嘅。 咪嗰时 啊，咁 嗰阵时可能个造型麻麻啫，而家其实都有执过，而家冇 例如雲泰無渣嗰時都冇咁多一個個桶喺度啦。 但佢出得唔靚啊嗰時，咁而家出得精細咁多，咁咪梗係唔同啦。 佢改咗少少咯，佢多啲厚咁咯，新佢，即係其實佢再整過嘅都係咁嘅色嘅，即係都係嗰啲嘢嚟嘅。啊，執過嗰啲型嘅，咁但係就係咯，會出呢、這個咁，啲人都中意嘅，咁但係佢話係應該係 Metal 薄雲嗰度出嘅都係。 OK， 好。嗱，咁嗰個乜鬼嘢啊？千石鏈咧，咪出鬼咗架鷹戰機啊！即係呢個超獸機神嘅鷹戰機，咪係咪終於出咗啦？嗰只大版啊，大比例嗰只。 是 我見到好似好多人都貼咗啲相出嚟，但係就唔係話好多啦，即係有，即係佢好多時都係整個頭出嚟算㗎啦。 哦，鬧緊喎啲人係。 我啲人鬧緊，點解咧？好差咩？我都 一個頭都話。 唔係，因為佢話感覺上連個 stand 都唔俾佢哋嘅，佢話成隻嘢成900幾、成千蚊，竟然連個 stand 都冇啊！ 咁你個重點喺呢度嘅咩？ 唔知啊，跟住佢話又係。即係點講咧？同埋佢話又係唔知道，可能又係話佢難變定咩喎？又咩變？ 啊、 又咩人形變鷹戰機定咩話？用咗半粒鐘喎要。 點解咧？佢都係咁變嘅啫喎，咪同細細。 唔知啊，佢就話難變喎。 有啲咁嘅事？ 沒有咁。 啊，同埋佢咧變咗做人，即係佢人形嗰陣時候，佢話咩又係上重下輕嗰啲缺點啊？又話好難企喎。 咁啊，一定啊！ 我哋正常變形都係咁噶啦，唔係你點樣收得翻曬啲手手腳腳啫？ 吓、啊，唔知啊，咁都系咁啦。咁其实啲人咧就仲系谂紧佢会唔会出埋佢个身鞋啲脚嘅嘢， 出个全胶啊俾你，你要唔要 啊？ 即系好似万能侠嗰啲头咁样，冇咗个头咁咪整个真系胶身俾你插翻去嘅。 唔知啊，应该、 oh, OK， 我应该唔出嘅机会大咯，我觉得。 好笑，见到人咧将佢搏咗落去啊，嗰个咩啊？ 福特啊！ 系咪？即系个变形金刚， 变形金刚啊，福特个学生度啊， 系咯，又啱啱好 啊，系啊，佢借位咁影，系个头系差唔多大噶嘛，系。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啊，我哋求其吉落啲喺度顶嘅啫，系咯。唔系，同埋我见到人玩咧，将佢整咗做嗰啲，好似阿天元突破咁啊，个头 咁样。冇屈翻只手，下只下低个插落去条个颈位嗰度，变翻只脚咁企喺度啊！ 我都觉得几得意喎，点解一定要有个阻咧？啲人都自己发挥创意，自己玩啦， 吓吓， 系咯。 咁唔知啊？咁另外系咪另外好似 Hot Toys 啊？ 系。 是不是 Hot Toys？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牌子添，咁都要睇唔 到。咩嚟 嘅？唔係，神奇女俠嗰只嘛。 好似 Hot Toys 咩？好似唔係啊。 唔係 Hot Toys， 是另外一隻啊。但好似話可脱嘅啲，佢話件衫。 可脱？即係點啊？ 唔就除得咯。 哦 ，cast off。 係啊，阿神奇女俠件衫除得。 原裏面有件唔係布嘅衫啊，一樣樣。 我唔知道啊，真係。 一樣嘅同邊嗰件？ 唔知啊，跟住佢啲重點就係可脱嗰度啊。 人形立三嗰啲好唔好啊？係嘛？ 咩啊？聽唔聽講乜？ 滿足下啲人想隨神形女立件衫嘅慾望係嘛？ 唔係，如果 Batman 可脱，你玩唔玩？ 應該啲人冇乜關係喎，反正 係。即係我唔知啦嚇，唔係，但係佢嗰個咧都算 OK 嘅，個樣整得好大個噶嘛，你話唔知一比幾多啊？個好大比例喎。 嚇嚇！ 一比二，一比二定一比幾多？ 真系唔知道，我呢度睇唔到，我就系见到啲幅相嘅。 哇，一比二，唔系好过瘾。 唔知道啊，佢哋系有出到咁大噶。诶，不过 anyway 啦，中意咪买啦，系。 吓、啊，哇，其余有冇咩特别？好似 Starship Trooper 话会 reboot 啊嘛，我见到佢话，不呢个就唔系 reboot 啦，呢、這个就话个戏话系咪个戏会 reboot 啊？ 系。但其实第一集我觉得 OK 嘅，我觉得。 系咩？ 唔知道，我覺得第一集 OK 喎，之後第二集又垃圾嚟啦，咁第三集就 normal 啦，我覺得。如果你 B 級片嚟講，我覺得咩嘅？ 但問題係 ，Star Trek 如果冇咗呢個即係冇咗個機動服呢個元素咧，其實就唔係 Star Trek Trooper 嚟嘅。 係，第一集係冇啊。 第三集咪玩翻。 係啊。 咪但係佢嗰度。 跟住佢仲有動畫版㗎，我記得 CG 個動畫版㗎。嗰啲甲就型好多添，佢 CG 動畫版。 佢應該好似啊 Tom Cruise 咁係嘛？嗰啲咁嘅嗰度咩啊？嗰度死完又死嗰度叫咩？ 哦，義空戰士啊！ 係好似嗰啲咁咪似啲咯。雖然佢唔似㗎，佢應該係包住曬成個人 㗎。哦，佢第三集咪變咗係入咗個機械人 CG 咁樣喺度開炮啊！ 唔係佢應該係好似日本嗰啲咁樣嘅。 啊，第三集係咯。 咪第三集個樣衰啊嘛，整得好渣啊！ 唔係應該其實最衰係第二集嘅， 佢再 reboot 就 希望會賺翻錢啦。第二集唔知做咩嘅啦， 佢個成本慳到咧，第二集咧佢射咗槍咧係冇火藥嘅，佢就係得個頭髮光嘅。 哦， 佢唔會再做似翻二空電視咁嘅樣會好啲啦，係咯。 係，唔知啊，就係、是、呢、這個。 如果起碼啊，起碼有真實感啲，真係覺得佢打緊啦。 係，同埋唔難整噶，你二空電視嗰啲夾整咗，佢真係個真人著住真係喐到噶。 係。 即係最厲害呢樣嘢啊嘛，唔係 CG 嚟噶。 是我只是是一只咁拍过。 是啊，好似好真实㗎成件事。是啊。喂好啦、嗯、有冇反正讲埋冇啊收工。 冇啊应该係差唔多我冇乜特别叫有咩特别。 冇啊好咁你的名字啊搞最后冲刺啊攞飛快啲嚟啊 ,ok。咁就呢而家又话啦加咗好多场喎连咗屯门呢个咩话花轮楼啊呢度有但我见佢加场嗰啲全部都骑呢位嚟嘅。咩加湖啊银座啊对溫。啊！嗰啲位啊，大佬青衣啊，咁做乜鬼啊，大佬喂，系咯，吓、啊、有啲当然有啲澳门嗰边嗰啲啦，吓咁、啊、不过好似而家话系咪连啊咩都有，好似话好似加到系咪朗豪坊都有系嘛，系咪有？ 好似系啊， 嗯，有一成咁好似都有嘅，系啦， 嗯， 系嘛，咗系啊，嗰套啊，睇下大家系到时冇咁神心啦，我觉得啊，我就唔。睇好啦 ,ok, 得我个即係我唔係對到戲嘅唔係我對香港嘅觀眾啊、哎、我覺得佢哋冇咁神心會去乜嘢係啦。咁希望我戲係希望多啲人睇嘅但係我唔係咁樂觀啦係啦。咁快啲嚟攞飛啦大家 ,ok, 隨時我哋 cut 咗就送咗俾人㗎啦 ,ok, 快啲。睇咩年齡層啦、啊、如果你話我覺得。 咪我覺得呢套嘢你反而先唔係拍拖睇嘅因為即係其實呢咩叫拍拖戲呢你 Dr. Strange 拍拖戲啦。你嗰集咁嘅美國隊長啊、雷神啊拍多戲啊，因為佢哋翻嚟啲女仔想睇啊，調翻轉。 唔係你而家呢套你的名字，我反而係見到啲學生嗰啲想睇喎。 係啊，唔係你好簡單啫嘛，你睇下日本訪問日本嗰啲戲院行出去人，佢哋咪一 pair 唔係咯，連日本都唔係、嗯，都係成班女仔咁樣嘅。 嗯， 係咯，所以其實唔係拍多戲嚟噶，所以佢哋唔知做乜會又話咩有人買斷曬啲飛嘛，隔住啊嘛，都唔知咩居心啊呢啲。唉，真係好麻煩啲人嘅。Anyway, 咁啊，捧下場啦 ，OK， 係咪下個星期做啦，係嘛？ 係係啊。 OK， 攞飛嘅快啲攞飛 ，OK。好啦，咁冇報下啦嘛，咩做啦，快啲啦。 好。 下個禮拜係咪做呢個嘅回魂空靈係嘛？即係五羊空靈嘅鬼老闆啦、啊，新一集啦。係。 羊腸派對。 羊腸派對係啦，因為個唔知叫咩達摩之謎係唔知什麼嚟嘅咧，呢個日本戲嚟嘅。 系啊， 咁啊都系你的名字啊，系咪？ 嗯。 有呢个咩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争、啊，呢个系咪正式上就系优先？ 哦，战士啊，系。 战士系啦， 系 啊。系 李安嘅呢套。 李安啊，哇！咦，咁啊要睇喎、啊，系咯、啊。咁啊唔怕喎，真系成件事系啦。咁仲有呢个深夜食堂二咁样嘅，好似我见到吓，咁啊唔知啊，系咁仲有呢个咩列车上的女孩咁啊，咁呢个就一件。案件嚟嘅，即係講初初就話嗰個女就喺個車度見到有個女仔俾人劫咗，佢跟住失咗蹤咁樣。咁但係後屘講就講啊，唔到佢先係即係殺人嗰、那個咁樣啲咁嘅故仔啦。咁但係唔知我自己興趣不大啊，不過佢又唔知又叫有啲 noise 嘅呢出嘢。OK， 睇下大家有冇興趣。 嗯、 好啦，咁有冇其他？ 下禮拜應該係呢啲啊。 哦，好，咁有冇再跟住嘅？ 跟住要17個禮拜咪《怪獸與他們的產地》。 哦 ，OK， 好。 吓、啊，美珠出城咯、啊，跟住 好，仲有冇？ 系冰镇房客， 系 吓、啊，跟住啊要到再下礼拜，好似应该系两公婆决战特务王嗰度啊。 号啊，嗰啲系 呢个廿四号啊。 廿四号， 好 嘅， 两 公婆 系啊，系蜡笔小新 玩到，嗯， 系蜡笔小新剧场版啦，瞓啦咁啊， 唔好搭声， 廿三号， 喂，唔好搭声啊，喂， 嗯， 系阿何明讲啊。 个 poster 玩到一边就住家，一边就好似 Mr. Smith 嗰套个， 系两公婆决战特务王啊！呢、這个都可以睇下神奇女侠嘅，如果 哦系啊系啊，神奇女侠做嗰、那个即系劲嗰个女特务噶嘛， 系不过我谂应该佢都系影越肥嗰两个先。 哦系、啊，个主角系傻， 应该 哦系、啊，的确系， 系咯、 啊，系咯、啊， 好 咁啊，跟住啦， 快啲讲埋啦，收工啊！ 系咁啊，仲要十二月啦，去到咁啊，十月一号有超人X大电影《我们的超人》来了啊！ 啊，即咸蛋超人啊，超人X大电影 系 啊， 咁 啊，咁啊， 《夜寻狼》嘅新版系嘛，新一集就《世纪血战》。 嗯， 系啊， 有呢个钢锯岭啊，即系阿加菲蜘蛛侠加菲版个嗰个蜘蛛侠做嘅。第一喺战场上唔杀人嘅一个医生，哇，犀利啊！真系，系咪蒙面超人？ 唔系医生啊，救伤兵嘅。 系咪即 X A 咧？其实吓咁啊 ，OK， 系啊，好 系咁。今日八号个咩？今个圣诞冇眼用啊？ 吓咩嚟噶？ 哦，照片喎，应该 照片。OK， 好 吓，跟住之后又要去到呢个死亡笔记，照亮新世纪，又要十六号，十五号。 喂，十五号即系你先同星战同一个礼拜。 是啊是啊。 哇，佢都好沙扑喎， 是跟住要去到星战啦，跟住合到一号啊。 十月十五呢个要睇啦，都系等。 跟住22号嗰个礼拜就刺客教条同埋Jeff Lawrence 嗰套太空潜航者。 即是 Star Law 啊，同埋 Jeff Lawrence 嗰套。 是啊。跟住仲有一套动画喎。22号喎，系咩星梦动物园喎，即系有班猪啊，啲马骝喺度唱歌嗰啲。 唔识啊呢度真系。咦，但系头先你冇讲我咩怪兽与他们的产地 嘅？哦，有啊，咪讲咗。 讲咗。 咁啊得 ，OK， 好，冇漏啦，好，高远。 系啦，应该系咁多啊，如果今年啊，做个长城咯，话又话系29号啊，十二月。 唔知道有冇再褪啊？因为我有见过有啲期下褪咗下年，有啲就话仲会做嘅。 嗯， 咁啊，长 暂时写住廿九号嘅 麦迪文啊，走咗一个疑似中国咁嘅，不过应该唔系啊，佢啲 fantasy 世界嚟嘅。咁啊，张艺谋，咁呢套我反而有少少期待，即系希望中国真系拍到一套似样嘅科幻片啦。咁又刘德华啲咁嘅客串啦，咁啊 ，OK， 好，咁睇下冇得做啊，十二月，好啦，就咁、 是， 好， 系， 好啦，咁啊，明谢翻去提供咁多资料俾听众们啦。喂，咁今个礼拜讲翻先，蒙面超人点解你冇提？系停播一周系嘛？ 吓、啊，今日快停播。吓、啊，龙珠反而有做咁，冇嘢。下集就悟空同比达睇啦。 系啦，阿咸蛋都有做嘅，不过就无无聊聊咁啊。今集佢哋又唔知点以为嗰个大叔啊，即系阿珍宝珠女个、那个舅父系咸蛋超人，唔知佢哋成以为佢系，咁结果就见到佢喺度一路同个外即系个外星人喺度打，但系另外又见到超人出现咁啊，即系唔系啦咁样。咁但系咧，佢哋两个好似喺度对应住，大家作战啲动作咁，懒惺惺相识咁都几呕嘅一集嚟嘅。OK。好，咁有兴趣嚟睇下嗰度啦。好，好，有冇？ 好啦， 冇啦，好，好啦，咁明谢翻提供咁多资料嘅听众们啦，多谢大家，大家记得噶，嚟攞埋张飞啦 ，OK， 好，好，咁啊，讲我哋 email address 系 tatsukusf@yahoo.com.hk 如果有咩爆料或者有咩讲漏讲错，欢迎大家写信俾我哋，等等回信嘅。好啦，咁呢個 myautocast.com 上個禮拜出咗少少問題，咁但係我今朝再試過呢，又好似而家又 OK 返嘅，咁唔知咪即係純粹啲網絡上嘅嘢啦，咁我都重新 upload 返上一集嘅 Dustin 嗰集，上而家有返嗰集㗎啦，咁一陣轉個頭我哋亦都會繼續擺上去 myautocast.com 上同 sci-fi 射一嗰度嘅，咁但係係啦，去嗰度揾揾，咁另外呢都會擺上呢、這個sci-fi backup.thisistep.com 啦 ,sci-fi 射一 backup.wordpress.com 啦，同埋 alltheway.sci-fi.wordpress.com 嘅。咁如果頭先咧低咗咧，咁大家就會喺呢個香港播放 catsquare.com 度見到我哋。咁另外咧，香港網台 app 咧，咁大家就應該係 under 翻啊呢個嘅regular 先會揾到我哋噶啦。好啦，咁另外大家記得加入我哋嘅 Facebook 聽眾群組啊，就係 facebook.com/groups 斜同339261216632嘅。339261216632嘅，咁另外我哋開一個新嘅呢個嘅節目專業啦，咁就係 facebook.com 斜同 sci-fi order way， 咁就係咁噶啦 ，sci-fi order way 係啦 ，sci-fi-a-l-l-t-h-e-w-a-y 就揾到我哋。好啦，咁另外啊，咁Sunny 就特別啊要講啊，因為佢哇大佬個禮拜整嗰啲 YouTube 片都整到趴喺度咁就，咁所以喂講下啦，咁其實我哋有 YouTube 片嘅，咁亦都有時都有好幾位朋友有整咁啊。咁大家都記得將個支持我哋嘅聽眾啊，記得將呢個 YouTube 版嘅轉貼出去啊 ，OK， 大家，就大家自己都睇下，因為都好多圖啊啲嘢，揾咗好耐嘅，係 ，OK， 好啦，咁啊網上播放時間，逢星期一有 Regga 先，咁另外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逢星期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嘅，好啦，同大家講聲。 好，拜拜。 拜拜。